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1月12号星期六的晚上10点05分啊，今晚呢除了小弟神驱之外呢，就仲有租租屋都享受的。 是晚安晚安各位益友。 是啦，继续同大家享受是其是非其非。嗱，今晚呢我哋继续两个平台呢都是同步直播的。咁大家呢就欢迎打电话上来，我们电话热线 81912047,81912047 是有130条线呢，跟大家呢一起傾下今个礼拜呢发生的事，真的相当之丰富了。我们今个礼拜是知 道泛民终于回来了。 是啦，咁泛民呢就终于呢放完假回来即刻出丑，所以呢即刻哇我们今个礼拜那些即系内容咧，即系丰富到咧，惊住讲唔切啊吓，太多啊吓。咁我哋咧就系、是、电话热线全面开放之余咧，就大家咧就记得做足益者三友啦，就系、是、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吓、啊。咁大家咧记得将呢个节目咧就系、是、推广出去吓、啊、，share 出去先得。 全面告急啊！ 全面告急嘅系系啦。大家咧系要将呢个节目咧 share 出去噶，咁我哋咧就系、是、已经咧系嗱，如果我哋本土台群组嘅益友咧，应该咧亦都有睇到嗰个嘅分享噶啦。咁咧就系、是、仲有咧，就想提一提大家咧，除咗啊喺 Facebook 嗰度咧系可呢、這个 YouTube 咧系可以订阅之外咧，你仲可以喺个 App 嗰度咧，即系佢隔篱有个钟仔嘅，你记得揿咗佢。咁你揿咗佢嘅时候咧。佢就会喺我哋直播期间同埋呢有重温呢摆上网嘅时候呢，佢就会弹出嚟呢通知大家嘅，係有 notification 嘅。嗱，大家记得揿嗰个钟仔，咁唔好错过呢我哋嘅直播节目。 而家 Facebook 都唔会弹出嚟，反而 YouTube 会弹。 係啦，因为呢我哋嗰个嘅YouTube 呢就一定呢係会弹出嚟嘅。嗱，呢个呢我哋已经试过好多次㗎啦。如果你飞YouTube 揿咗钟仔咧，一定会弹个通知嘅。咁而 Facebook 咧，基本上咧系全方位咧打压嘅啦，咁啊冇计噶啦，因为我哋呢啲个人账号咧，就你想俾钱啊，都冇得俾嘅。咁所以咧就唯有咧，大家希望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咧就揿埋个钟仔，咁就可以咧系即系先至系即系唔会 miss 咗，因为冇通知噶啦。Facebook 嗰度基本上系佢系。好介唔使先会弹俾啲益友㗎吓，呢个基本上我哋已经试过好多次㗎啦。好啦，咁我哋今晚呢就开始节目之前呢讲讲嘅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係咁㗎啦。今日大家呢都见到啦吓，嗰啲咁样嘅所谓烟霞呢其实即係毒雾吓，咁即係大家即係有眼见。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微风，晚间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下周中期天气转凉，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82%啊。嗱，咁啊，今晚咧就真系即系冇唔讲啊，就系嗰个大耳圆 主角啊， 即系呢个大耳圆咧。杨岳桥啊吓，咁啊好多人咧嗰阵时话佢，包括咧依家嗰个泛民啊力捧嗰个叫做散兵啊，即系个区议员叫杨雪莹啊，就力捧啊杨岳桥嗰阵时，佢话佢个成个 package 好好嘛，系嘛？ 喂，杨雪莹都系捧呢个陈乐行噶嘛？ 吓，杨雪莹就捧呢个伪本土派陈乐行啊嘛，就话呢一个杨岳桥咧成个 package 好好啊嘛。跟住有啲友咧就投稿嘅立场新闻咧就话呢一个杨岳桥啊，即系靓仔啊嘛，嗱呢啲咧冚冷咧系有记录在案嘅。嗱，你当时话今次投七号，下次先投六号，六号一坐监啦，依家系咪唔使投啦？系嘛，基本上系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噶啦，唔使投噶啦，即系佢出翻嚟都唔使投噶啦吓。咁啊，冇得参选咧，基本上系唔会入到闸啊。咁咧。依家咁啊，求人得人啦，泛民系咪嗱守住咗呢一个杨岳桥嘅关键一席啦，所以咧呢一个人咧，杨岳桥啊，本身咧佢就已经系极具争议性噶啦，因为啊佢当阵时系要务求砌低梁天琦啊嘛，系咪？咁啊，第一就佢已经引起咗基本上啊冇乜本土派嘅人会中意佢啦，系咪？因为佢系 即系嗰阵时锐意系砌低梁天琦嘛吓。 嗯， 即系总之嗰阵时都讲咗好多无所不用其极嘅嘢啦，包括 好多咩戏六补七嗰啲啦，嗰阵时都好多啦。 你呢个梁国雄咧有份啦，屌你老母，扮乜捻嘢一样啊？呢、這个馒头熊啊！嗰、那个花朵啊，都系因为啊，当阵时啊，佢就话梁天琦系人血馒头啊嘛，呢啲根本上系佢哋自己讲嘅，系咪？依家就锐意去拉拢佢，系咪？又听审啊，啊又同佢去饮酒啊，你拉拢佢有乜用啫？你拉拢得我当你拉拢得到佢，你拉拢到其他嗰啲本土派嗰啲支持者咩？系嘛？嗱，呢啲冚唪唥咧，全部都系有记录嘅，系嘛？冇得抹走啊！好啦，咁你既然啊，即系呢一个杨岳桥啊，大议员啊，明知自己系咁具争议性嘅时候，系唔系佢啊都应该啊对于佢自己嘅言行举止系要啊谨慎一啲咧？系咪嗱？正常梗系咁啊，系嘛嗱？既然你俾人夹实噶啦，你冚家铲系嘛？即 系 梗系要規行举报啦，做嗰啲嘢更加知啊，要做一足啦，冇得偷懒噶呢啲嘢系咪啊？喂，经过咗嗱三年啦，依家系嘛？2016年二月到依家，喂，我哋发现咗原来呢条友系好盘撇得噶，吓、啊，原来呢条友咧系比其他泛民咧更加之扑街噶，吓、啊、佢做嗰啲嘢咧可以啊，即系放撇晒啲友咧，仲继续原谅佢去盲撑死撑嗱，呢、这个真系好奇特嘅现象嚟噶吓，即系佢仲有好多盲粉傻粉噶，你唔好以为依家闹佢有用啊！佢下届啊，瞓喺度都继续赢啊，杨岳桥啊， 肯定嘅 吓、啊，即系你唔好以为依家啊，我哋喺度即系不停咁样去鞭策佢又好，揭发佢又好，冇用噶。不过只不过我哋系要是其是非其非，就本住呢一个嘅目标系，佢下届都会继续赢噶。你谂下嗰啲投佢啲咩人嚟？嗰啲系咪傻人嚟啊？即系一阵间我哋都会欣赏下噶，嗰啲盲粉啊，啲盲粉啊， 好多噶，仲有好多嘅。 大家千祈咧就唔好以为咧，即系你依家肯猛咁揼佢咧，哇洗晒版！喂，佢嗰啲盲粉咧，未即系依家见你嗰个势头系嘛，形势比人强，咁佢唔出力业言啫。喂，都仲有噶，唔好意思啊，你大家睇下佢嗰啲系非常之即系嗰种嘅 忠 心 咧 嘅程度咧，系比起嗰个嘅肥平啊！即系睇足阿伦30场演唱会，更加之系即系忠心嘅。你睇到呢啲泛民嗰啲盲粉啊，吓、啊，即系完全系即系嗰种宗教狂热嘅形式。我哋一阵欣赏一下佢哋嘅言论，同埋咧要即系咁。我觉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咧，都值得我哋了解点解会有啲咁嘅人咧。佢哋谂紧咩咧？吓、啊，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噶嘛，系咪？即系你闹还闹，系嘛？批评还批评，都要。谂下到底呢班友啊，即系佢哋嗰个嘅思维模式系点咧？嗱，我哋又会即系约两嚟到睇睇啦，系咪？咁啊，睇呢班咁盲粉傻粉之前咧，梗系讲下呢、這个喂大佬98500啦，呢、這、一个立法会员嘅人工已经系加到，系咪？ 系。 咁啊，嗰啲筹作费啊、各样啊、津贴啊，又系加晒噶啦。咁你差唔多争1500蚊就已经系100000蚊嘅大议员，嗱，即系我真系唔明白，作为我哋一般嗰啲打工仔女啦，咁样计啦，系咪？ 嗯。 喂，我真系想问你，做租户，你翻工守时啊，到底啊，系唔系一个嘅基本嘅，即系翻工嘅一个条件嚟啊，大佬？ 梗系啦。 吓、 啊，日日迟到都俾人炒噶。 喂，你有冇翻工去啲考勤记录中意啊？迟到啊，迟到。早走又早走，唔翻又唔翻咁样嘅，有冇噶？吓、啊， 冇啦。 系有冇咁自由嘅？喂，何况作为一个喂730几万之70%系嘛？喂，大佬，哇！你呢啲真系人中之龙咁滞啦，系咪？斗100000蚊一个月，98500。喂，你点解呢个杨岳桥啊，系可以经常性啊？是缺席会议啊！嗱，呢个已经好有问题啦，系咪啊？你唔系今次嘅大佬，啲杨岳桥唔系净系今次噶，你啲考勤记录点解可以咁离谱噶，大佬啱唔啱啊？喂，佢依家今次就有个藉口啊，系咪？佢系睇紧啊聂德权嗰、那个，即系关于国歌法嘅嗰、那个记者会嘅直播。喂，你有冇搞捻错啊，大佬？睇直播吓？ 喂，啲市民又睇直播，一你又睇直播，睇到哇，睇到忙晒型啊，唔记得攞开会啊。喂，你自己啊，疏忽职守就算数啦，系咪？你以为你自己系嘛？即系你呢个作为北京大学嘅著名校友，同郑松泰一样系嘛？屌你用你呢个咁嘅杨岳桥。喂，你作为北大嘅著名校友，喂，原来北大系教你咁唔守时噶？北大教你唔翻工嘅咩？吓？点解你作为一个议员啊，连翻工都咁困难？真系我真系唔明白。喂，何况你坐喺楼上啫嘛？啱唔啱啊？ 系咯。 喂，到底 要翻到公司 嘅？喂，到底啊，嗰个立法会大楼啊，咁啊更加知你唔使翻工啦，嗰度啱唔啱啊？喂，以前坐喺前厅嘅啫，休息系，你而家有个立法会办事处，屌你有咩有个立法会大楼，你都可以唔落去嘅，咁讲乜捻嘢啫？啱唔啱啊？喂，你唔去就算数啦，系咪？你请你助理翻嚟做乜捻嘢噶？请问，喂，一个月差唔多支200,000人工，每一个月你本人就10,000，你嗰啲助理加埋埋就200,000。喂，我想问啊，你嗰啲系请翻嚟做乜嘢噶？系除咗上即系帮你喺 Facebook 嗰度打飞机啊，去 IG 嗰度开铺啊，吓，同埋去嗰啲咩拉登啊、高登啊嗰度开啲假嘅分身啊，走出嚟帮你做势。搞舆论搞网站，唔好话冇啊！你发誓话冇啊！发毒誓，讲过好多次嘅呢样嘢，我哋已经系踢爆你，大佬！你除咗搞呢啲咁嘅网站之外，你做咩叻啫？吓、啊？提你老细落去开会都可以唔做嘅。嗱、啊，你助理出嚟喊冤啊，笨柒！你话啊，唔系啊，我提咗佢噶，不过佢唔落咗，你出嚟讲啊！够胆你出嚟讲？成班喺个做咩啊？开铺啊，挂住上连登开铺啊，扮五毛啊，玩够未啊？你哋玩呢啲网站玩咗咁多年，你又玩呢啲嘢啊？走上去啲讨论区嗰度扮个五毛打简体字开铺啊，引战啊，系嘛吓？你都系搞呢啲嘢啫嘛，最叻就系、是、屌你老尾，玩捻够未啫？一系开啲咁嘅分身出嚟闹下本土派嗰啲人，玩捻够未啫？自己都动议，自己都唔去开会。喂，你知唔知道一个会期啊，排得到呢啲咁嘅冇约束力嘅呢啲咁嘅动议啊，排好耐嘅，大佬排年几两年嘅。你依家再排，屌你咪分分钟个会期完晒啦！你个任期去到2020年嘅6月啫嘛。7月就开始要竞选啦，休会啦都已经提条捻啊！喂，你而家你扮本土派嘛？你要呃本土派嗰啲人嘅选票啊嘛？你要扮本土嘛？你要屌你老尾，又要将呢个所谓单程证嘅议题拎上个立法会嗰度讨论乜讨论？因为你都系屌你乜讨咩论？一仲冇约束力噶啦，已经系都唔去。讨论啫嘛，拎上去检讨，屌你老尾，啱唔啱啊？都唔去， 咪咯。 屌你老母睇直播，睇乜嘢直播啊？一阵间再讲啊！你嗰个国歌法离晒谱，你成班泛民，屌你老尾，真系。一阵间再讲啊！国歌法嗰一笔就依家讲紧你呢个杨岳桥先啊，大佬喂，完全啊就已经换忽职守啦！屌你老尾，真系成班跟住咧，最好笑系哇嗰啲咁嘅友好媒体《苹果日报》啊，吓 D100 啊嗰啲，有冇谴责你啊？喂，你有冇将对住政府、对住建制派嗰个标准嚟同一阵线对翻住？屌你咪同一个标准对翻住你民主派啊，大佬！镬镬都系宽己严人，你呢啲咁嘅民主有咩说服力啊？啱唔啱啊？你自己都做唔到嘢，喂，你系加诸人哋身上，自己唔去做，喂，你自己做唔到，使唔使请个白人大桥请你杨岳桥大议员落去开会啊？大佬，自己唔识搭 lift 啊？睇直播你有冇搞捻错啊？大佬呢啲系藉口嚟嘅咩？喂，佢唔止一次噶啦。大家睇下啦，佢好多镬都系咁噶，呢、這个人系 你惯法嚟嘅， 喂惯性噶啦，佢已经系呢条友，佢自己屋企人死咗都试过噶，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 咁咪处理身后事 屌你老味，嗱，你又睇下啦，呢、這个真系系嗱，佢系答嗰个市民高生，佢话上星期内会郑松泰议员嘅 PNP 动议表决，我正处理家中老人家嘅身后事，未能及时赶回立法会投票，啊一票之差令到主席投票否决咧，实属遗憾，亦有责任。啊，当日赶回立法会，已马上私下向郑松泰议员致歉，你向佢致歉有卵用咩？啱唔啱啊？ 市民致歉啊嘛， 喂，呢个得罪市民啊嘛，向郑松泰致歉有卵用啊？向你个北大同学致歉做咩嘢啊？以后我亦会更小心安排议会事务，即系吹水啦，呢啲啱唔啱啊？你唔止一次噶啦，大佬，喂，你又差唔多有你，我话俾你，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数啦。喂，有几次你唔在场啊？又赢边输啊？杨岳桥，你咩关键 一 席啊？ 票之差啫嘛， 就争你嗰票啊！关键 一 席 票啊， 就系因为争咗你唔去投票啊，又赢边输啊？柒头，本身个议案系可以否决噶，可以通过，争你一票啊！乌你老尾真系。啊！即系今次事件实在抱歉，还望谅解。咁今次又点啊？又话今次，哎呀，佢要责无旁贷啦，要负责任，你负咩责任啫？成日叫特区政府啲官员问责，你自己有冇问责啊，大佬？成个泛民冇人出声嘅，可以，成个泛民系冇人就呢件事咧去出声嘅。啲毛孟静作为呢个咁嘅。所谓泛民嗰个召集人，泛合会嘅召集人，喂，有冇出声啊？你梁家杰作为呢个公民党嘅党鞭，有冇出声啊？就呢啲嘢，镬镬都多重标准。我可以翻工翻到咁嘅，呢真系哇，世界奇观啊！喂，仲有啊，你公民党咧有个党员行为守则。及纪律程序的，喂，大家看看这个上网找到的，喂，这个党员行为的守则来的，这个是，大家看看，他第六条写什么呢？各级议会议员党员行为守则，即包括立法会议员，是不是？他说各党议员党员需尽力及适当地履行其在议会的职责，遵守本党制定之有关议员手册，并不得无故缺席所属议会的会议或其所属议会属下委员会的会议。喂，大佬，你就是杨岳桥违反呢条啊，都唔知违反咗几多次啦，啱唔啱啊？6.4嗰条写咩啊？各议员党员若违反上述第6.1至6.4项嘅规定，会被视为违反纪律。你有冇开个纪律委员会处理呢个咁嘅杨岳桥啊？你个守则写嚟托啊咁样，写完啲嘢自己都唔遵守，然之后话要咩？香港仲有法治就系呢班人讲噶啦，佢自己嘅党啊，嗰啲党纪啊都可以系当系唔存在嘅，大佬。喂，你杨岳桥完全违反晒你第6.1项嘅规定啦，啱唔啱啊？ 系， 你又冇履行到喺议会嘅职责，会都唔开，自己提出一个动议，自己都唔去嗰度，唔去个出席嘅议会。搞到嗰个议题冇得搬上去讨论，喂，呢啲系咪无故缺席啊？上次话死咗老母啫，今次咧 睇直播都系无故啊！ 今次睇直播，喂，大佬，你呢啲系咪？喂，你系咪要起码要？喂，你行礼如仪，你扮嘢，你公民党你都要开个纪律聆讯啦，啱唔啱啊？完全系冇嘅，咁你只系写个你整呢啲咁嘅党章出嚟托咩？真系吓？你咩大律师啊？呢啲系自己搞完嗰啲守则出嚟，自己都唔遵守嘅，有咩作用啊？有咩党纪可言啊？你哋系就系识得上网打飞机，开90几 account 走去唱衰其他人，唱衰啲本土派嘅人，有咩作用啫？开纪律委员会啦！你咪违纪啊！呢啲行为系 完全冇一个公民党嘅人出声，咩余若薇啊，嗰啲去晒边度啊，大佬？ 系咯，啲公民党喺立法会都有几个议席噶，你全部唔睇嘅。 你睇啲割包皮医生，你去咗边度啊？ 谭文豪嗰啲， 谭文豪飞机师去边度啊？陈淑庄大律师去边度啊？你老尾完全都唔睇嘅呢啲嘢，系当睇唔到。喂，你行礼如仪，你扮下嘢，你都要开噶啦，啱唔啱啊？自己写完啲嘢，自己都唔做，你点样监察政府啊？自己人都监察唔到。嗱，佢话佢最好笑第六点四嗰行，佢话各议员党员若违反啊第六点一至六点四行，唔系六点三噶，咁你而家都违反晒六点四啦。哇！违反咗嗰个六点一嘅，你都唔开纪律聆讯嘅，咁你违反纪律有咩后果啊？定系想话俾人听哦？佢视为系啊，佢违反纪律噶啦，不过冇效果嘅咁啊， 全部都违反晒先当系啊！ 即系佢违反纪律啫，我冇效果嘅，纪律在案啦咁啊， 系咯，即系记少过啊嘛。 屌你老尾，你系咪都要喂？至少啊，你扮下嘢都要，即系开个委员会系咪？做一个纪律聆讯，然之后话俾人听，你遗憾佢又好，谴责佢又好，点都好啦，啱唔啱啊？冇啊，你冚棒系喂，何况你呢个杨岳桥系惯犯，你唔止一次噶啦， 好多次啊！ 你杨岳桥系屡次啊，都系唔出席会议嘅，系可以。嗱，依家我哋一路继续数啊，系咪乜所谓啫？就数翻晒出嚟，唔系即系咧呢啲啊，即系让证据说话，你明唔明啊？租租户， 嗯， 你咪等你麻烦。 啲投票记录系记录在案嘅，记录 在案噶， 冇得改嘅， 冇得改噶。喂，何况你呢、這个咁嘅杨岳桥经常唔出席，我真系想睇下你嗰啲咁样嘅，即系所谓盲粉，仲有咩嘢好讲？嗱，你大家睇下啦，杨岳桥系嘛？平时又话咩要守住库房啊？要点样反对大白象啊？ 喂， 你嗰 个 48亿机场三跑额外设施拨款，你真系赞成大佬，好啱唔啱？你呢班友边度有说服力噶？嗱，大哥，我哋逐样睇啊，将佢嗰啲投票记录系嘛？冇呃嘢，冇呃你噶，唔使呃噶。 你可以上嗰个政府嗰个立法会个网 check 翻嘅呢记录。 系啊，可以 check 翻噶，大佬。即系唔好无耻啦，啱唔啱啊？做完嗰啲嘢，喂大佬，你自己又唔认吓、啊？你上次又话死咗屋企人，因为呢啲系死咗边个又？定系你个原因系咩啊？你镬镬都要解释嘅，其实系你今次你扮，因为今次你呢啲嘅叫做多咗人嚟到去，即系关注，咁你即系解释啫。平时呢啲有冇话解释啊？吓、啊？嗱，2017年4月28号，调查选举事务处失窃全港嘅登记选民个人资料嘅电脑。嗱，嗰一次咧，吓、啊、就系、是、争你一票啊！嗱，呢个咧要贴翻出嚟啊！嗱，唔好俾佢走啊！呢啲人系 呢啲真系关键一票啊！ 喂，大佬，你呢啲真系关键一票噶，你又唔好就咁住走一甩啊！我哋一定咧拎你出嚟讲啊！呢啲嘢系。 系啊，今次呢个真系关乎全港嘅选民咯。 嗱，大家睇下啦，可以。嗱 ，OK。喂，你呢个动议调查嘅系嘛？51个人出席，50个投票。喂，你要嗰个主席李慧琼出嚟投埋票系嘛？按呢、這个即系议事规则嚟咧否决，因为佢支持同埋反对咧。都是啱啱25票啊。 是。 咁、啊、大家睇下啦，嗱呢杨岳桥有冇出席呢？就梗係冇啦，嗱大家睇到啦，呢个钟国斌又反对，中间空咗嗰个就杨岳桥啦。喂，你唔出席啊，点解？喂，如果你有出席呢个会议，你係翻齐工嘅时候，如果你泛民主派翻齐工，你包括你杨岳桥呢个柒头皮，如果你有翻工嘅话，咁你呢一个嘅调查咪可以拎出嚟，即係你咪可以即係拎真係可以开个委员会嘅调查囉，呢件事系咪啊？你又唔出席 嗱呢一铺咧就已经系第一铺噶啦，本身咧就已经系赢啊，你又由赢变输。O K， 2017年4月28号，就系因为你唔去投票，系嘛？做呢个许志峰同埋陶谨申都系冇去投票，冇去翻工，去咗边啊？解释，咁点解释啊？呢啲郑松泰又翻工啊！屌你老尾，真系你都唔翻工，讲咩啊？廿五对廿五。好啦， 你求其一个去都已经成功咗啦。 佢三个啊，大佬个杨岳桥、许志峰、陶谨申，不过依家梗系集中讲呢个杨岳桥啦，又有佢惯犯，佢经常出席嘛。许志峰同陶谨申冇佢咁，嗰啲考勤记录冇佢咁差嘛，都系衰格噶啦，话俾你听。但系冇佢咁衰格嘛。好啦，下一铺啦，呢、這、一个嘅即系迪士尼扩建计划啦。嗱呢啲冚唪唥你又话反对噶啦，呢啲冚唪唥佢哋总之有咩基建，佢都话大白象噶嘛，系咪啊？嗱，5月2号啦，2017年嘅嗱注资迪士尼啦，呢、這、一个咧就注资54.5亿嘅 ，OK？ 喂，你系咪都要去投票？嗱，虽然佢哋今次咧去咗咧，即系佢哋咧有三个人冇出席嘅，杨岳桥、叶建源同埋梁继昌，但系你都要去投噶，系咪啊？又唔投，即系本身30对27嘅可以，但又唔投，即系嗰三个又唔投。当然啦，就佢去到咧都否决唔到嘅。咁啊呢一个咧就根据张秀贤逻辑咧，嗱呢个张秀贤即系 D 一百讲噶吓，就系、是、就即系佢嘅想法就系咩咧？佢就话如果泛民嗰啲人咧翻齐工出席投票都系反对唔到嘅话咧，咁就可以当无数噶啦咁样嘅喎。你知唔知啊？屌，即系可以唔翻工啦咁就。即系呢铺可以唔计数噶，你知唔知？如果根据佢哋个逻辑，系可以唔计数噶啦。一你翻齐啊，都投唔到嘛。好啦，仲有嗰啲跟住唔好逐个睇啦。我讲俾大家听啦，亚投行你记得啦，系咪啊？话要申请拨款2017年5月12号。喂，大佬支持嘅36票，反对得10票，你杨岳桥又唔出席。跟住咧，你嗰啲林卓廷啊，即系民主党嗰班友啊，同埋莫乃光同梁继昌咧就赞成添。呢、這个亚投行你又冇去？ 5月10号啊， 系啊，呢、這个5月12号 嗰阵时杨岳桥应该系去咗美国啊，去同嗰个梁家杰 吓 ，OK， 系之前话俾我佢咩关键一直唔投票咪去咗美国咪就系呢单嘢， 呢单亚投行嘅 OK， 好啊，咁咧跟住咧就有呢一个嘅沙中线嘅追加拨款就2017年6月17号嘅呢、這个 OK， 咁咧25票赞成，19票反对。咁啊，即系争6票啊，系咪？但系原来泛民有9个人咧系缺席嘅、哦，就包括咩咧？毛孟静、陈淑庄、罗冠聪啊、陶谨申啊、梁继昌啊、个包皮医生啊，同埋又系你杨岳桥大议员啊，大佬。 3个公民党啊！ 嗰啲公民党，我哋长期唔开会得嘅。喂，平时又话要反对咩？有呢一个嘅大白象啊，又要守住库房啊？你点样守住库房啊？信你一成都死啦，啱唔啱啊？原来可以又是不出席的，跟住机场三跑你又赞成埋添，三跑你赞成埋啊！ 三跑唔系大白象啦， 即系总之佢话嗰啲系大白象就系，佢话唔系就唔系， 佢话唔系就唔系， 即系同黎智英一样，屌你乜？佢话你系香港人就香港人，佢话你系民主派民主派，佢话你冯剑基唔系民主派就唔系民主派，佢话事 OK。仲记唔记得上年话要开啲位出嚟去？即系支援呢一个嘅港珠澳桥啊，记唔记得啊？ 系， 喂，你呢一班友又系咧走去赞成嘅，就跟住咧杨岳桥咧又系缺席，所以咧支持票赞成系9票，反对得8票。跟住你杨岳桥、谭文豪冇去。喂，如果你班友 又系公民党， 又系公民党嘅，如果你呢班友咧系有出席系有去嘅话咧。翻齐工啊！我话俾大家听，系好多次都可以由赢变输，或者由输变赢啊，可以扭转晒成个投票结果。而系你好多次，你杨岳桥你都系冇去啊嘛，唔翻工啊嘛，大佬。咁你点解可以长期唔翻工咧？喂，冇人监察噶、哦。 啱唔啱啊？喂，你都要交代噶，呢啲嘢系你中意啊缺席，中意啊弃权。三跑你又话赞成，喂，你都要解释噶。喂，追加拨款嗰啲，你永远都话人哋系超支啊、大白象啊、乜乜乜乜，咁点解你又赞成啊？你点解释啊？你话 OK 啊 OK 啊？喂，呢啲咁嘅即系人渣嚟噶啦，啱唔啱啊？ 即系佢哋成个党都系咁噶啦，之前又话咩支持港珠澳大桥拨款噶嘛，公民 喂， 党。 你呢班友，喂，自己经常性又唔出席嗰啲会议，又唔翻工，又唔投票，又唔睇文件。喂，请呢班友翻去做咩？系咪食塞米咧？吓，喂，冚唪唥公帑嚟噶，98,500一个月，每日嘅筹作费用系550几蚊，食捻到你班冚家铲肚满肠肥，自己食唔晒，可以益啲助理，嗌个助理攞张单翻嚟 cam 数，你知唔知啊？cam 数噶系可以自己食唔晒，可以请啲助理食噶。呢班柒头皮。成肚都系民脂民膏，肥到抹都着唔落，跟住嗌你去开会咧，仲惨过叫你去死；嗌你投票，惨过叫你去死。一系就乱投，咁我想问投啲人入去做咩？嗱，唔好话我哋唔批评建制派啊。喂，如果你认为市民系应该对建制派系有期望嘅话，你下届你民主派冇捻选啊！屌你老母，你喺场外监督建制派咪得咯？你使捻即系参选咩柒头？唔好话人哋唔批评建制派，因为啲人普遍嘅市民系对于建制派冇乜期望，系嘛？因为政府话乜，佢哋就要话乜噶啦，冇问题噶咁样。喂，起码投得俾建制派嘅市民，佢内心都知道，喂，政府话乜就话乜，咁冇问题噶，起码佢做得到嘛。 系啊，佢哋立场唔会变啊 非常清晰啊，系咪啊？ 系啊， 就要支持政府噶嘛，唔系投佢做咩啊？喂，人哋做得啱，恰如其分支持政府有问题啊？你班友话入去监督政府噶嘛？你班友支持政府嘅咩？啊？你班友话要做建制派嘅咩？不知所谓，成日攞呢啲阿侨民出去讲就话啊，我哋净系闹泛民啊，点解唔监察呢个建制派啊？如果你要求市民对建制派系要有期望嘅话，你班泛民执笠啦去，冇选啦，你同我一样喺场外监督建制派啦，又系。喂，大佬，你支紧人工、支紧公帑啊嘛？你食嘅、着嘅全部都系公帑支噶嘛？啱唔啱啊？捻样，你用紧部手机都系公帑嚟噶嘛？有资讯科技津贴噶嘛？讲嘢真系，成班友真系呢啲根本同呃钱冇分别嘅系，喂，完全系可以唔翻工嘅。完全乱投票，冇人去监察嘅，个党又可以唔开纪委嘅。你个党嘅纪委喺边度啊？定系冇啊？根本上系。 系啊，即系打出嚟就唔会实行嘅。 喂，你嗰啲咁嘅咩党员守则全部废噶？你个党员可以经常唔开会嘅，点解？佢同谭文豪都经常性唔开会噶。 类似都系公民党嗰啲人唔开会缺席咯。 跟住冚唪唥冇效果嘅，今次咧搞大咗啦啊！因为连佢自己动议嘅都唔去，哦，咁啊即系走出嚟道歉。咁之前嗰啲咧，小人提就唔使道歉啊？定系当冇回事啊？跟住最好笑系啊，佢话咧，今次咧就呢，即系呢个杨岳桥讲嘅就话啊，今次咧呢一个嘅议案提唔到咧，但系佢即系年底仲会提一个私人条例草案，晒翘气啦！你提私人条例草案，咪真系嘥气，咪包保你过唔到啦！你老尾，你连呢个冇约束力嘅动议你都唔去，你搞啲咩私人条例草案过条捻咩？要分组点票，你边够票啊？连地区直选都唔够票啦，依家两边都否决你啦，傻仔！仲好似讲到自己有补救方法，咁你冇就冇，因为要轮噶。即系你就算搞呢啲提出呢啲冇约束力嘅动议喺立法会嗰度，系嘛？即系等于呢啲咩动议啊？ 就咩无望六四动议一样嘅啫，即系年年提，即系提完之后 年年都搞嘅呢、這个， 年年都搞嘅行礼如仪，边个得闲就边个搞，系嘛？即系大概嗰个时分，嗰、那个时间入定噶啦，呢、這个无望六四动议，即系呢啲嘢嚟嘅啫，拎去嗰个议会度喷下口水，其实都唔会有结果嘅呢啲嘢系，俾你喺度喷下口水花嘅，人哋都唔做，好啦，你又要提出一个私人条例草案，你包你过唔到啦。连地区直选都过唔到，你少个建制派咧，依家地区直选都不知所谓。做你到时翻唔翻工啊，大佬？施行条例草案，你翻唔翻工噶？你哋 即系佢哋翻齐晒都可能有机会过到嘅。 有，如果佢翻齐晒都可能有机会，你可以拎上去个议会嗰度讨论啊，唔系过到啊。 过到地区嗰度，可能即系都有建制， 啲建制派头痛系嘛？屌你妈去咗厕所。系得闲， 但系佢哋连翻一齐都做唔到。 你老尾真系，即系呢啲系咩议员？全世界嘅议会有冇一啲咁样嘅议员，系可以出到港纸10万蚊，差唔多10万蚊一个月，然之后可以经常性缺席会议，而且你系关键缺席。 系啊，唔关键嗰啲佢都唔缺席噶。 你关键缺席系嘛？你令到嗰啲咁嘅。即系 PMP 咧调查唔到嘅，就因为你唔去系嘛？喂，你好多镬都系咁噶啦，嗰啲投票又系拨款嗰啲，次次咧由赢变输或者由输变赢咧，呢个杨岳桥咧都有份咧扮演呢个关键缺席嘅呢个角色嘅。你同香港人交代一下啦，系咪啊？冇噶，交代过两铺咯。好啦。咁大家一齐咧，即系睇完佢啲投票记录啦，好啦，咁你睇下佢嗰啲盲粉咯，嗱佢啲盲粉啊犀利， 精彩言论。 O K， 佢啲盲粉先精彩，嗱，大家睇下啦，嗱呢啲全部咧系喺嗰个 Instagram 嗰度咧截录落嚟噶吓，嗱真人嚟噶，系咪假 account 噶？吓 ，O K， 咁啊呢个点讲咧？啲 Matthew 话我唔会怪责你。因为我知道你为香港人付出了很多，哇真是犀利啊！他为香港人付出了很多，香港人为他付出了很多啊！真的大佬，香港人每个月啊俾紧10万蚊人工他啊，98500啊，每一日啊，550几蚊啊，阿哥，一年啊嗰啲咁嘅资讯科技津贴啊，你知唔知几多钱啊？可以够他换 iPad、iPhone、MacBook， 屌你咪 Surface 部买晒啊，全部。你老尾有医疗保险啊，香港人为佢付出咗好多啊，傻仔，唔係佢为香港人付出咗好多啊。 係啊。 跟住话我相信你呢只係唔小心犯咗错。哇，佢都犯咗好多镬，唔小心喎、啊。镬镬好好唔小心喎、啊。跟住仲话人谁无过嗱、啊、呢啲人话俾你听啊，你成句嘢呢 cut 咗佢，遮咗杨岳桥个名摆落建制派嗰度得㗎。即係佢呢啲阿桥文啊。啊喂，你可以对住叶国谦咁讲嘅呢啲嘢，哇！屌你好卵肉麻真系，我唔会怪责你嘅叶国谦，因为我知道你为香港付出咗好多啊。我相信你只系唔小心犯咗错，一人谁无过啊？系责怪别人咧，系几咁容易啊？要体谅同包容咧，却系几咁困难啊！所以我知唔会怪责你啊，但系下次咧真系小心啲啦。毕竟你系党魁啊嘛，犯咗错咧挺起胸膛认错同道歉咧都需要勇气嘅，确保下一次小心啲就系啦。啊！请你继续啦，尽忠职守唔系继续啊，大佬佢从来冇尽忠职守，佢从来换忽职守换忽啊。OK， 守护我哋嘅香港呢个任务咧就拜托党魁你啦，继续加油支持你啊！撑 AY 个 hashtag 系喂，大佬呢啲系咩人嚟噶？ 守护我哋香港系我哋香港守护紧佢， 我哋香港守护紧佢嘅银包啊！ 系 咯，知唔知噶？呢班友系咪到底知唔知啊？杨岳桥大议员做紧咩噶？喂，你咁中意撑靓仔，要撑姜涛嗰个啦，撑咩啫？呢啲系你话呢啲人系撑咩啊？你撑靓仔，你救姜涛靓仔咩？救佢后生咩？唔系你撑咩先？我真系唔明啲友系你撑一个人，梗有佢原因噶，系咪先？ 你撑郑荣信啦， 撑 Packy 草好，或者撑郑荣信啦，又大只又靓仔，撑佢啦，富二代系咪二世祖啊？喂，佢大把钱噶，屌你咩？佢个 Packy 着，屌你咩？你话俾阿杨雪莹听啊，郑荣信个 Packy 咋？仲好过阿杨岳桥多多声啦，个老婆靓系嘛？ 系啊， 妖真系， 你撑咩啫？呢啲又系你咪你话俾我听撑咩先？呢啲又系你即系撑咩嘢？喂，你都唔系基于个事实根据讲嘅。佢唔小心犯错，佢系女犯女错， 完全冇一个系讲事实嘅呢啲嘢。 喂，女犯女错，你然之后你就话佢唔小心犯错，人谁无过啊？喂，你呢个白搭噶，你呢段嘢你知唔知啊？我真系唔知撑咩嘅，啲人系你撑咩啫？呢啲系撑 A Y 你撑咩先？你撑紧咩嘢先？其实系 你撑佢用紧咩先？ 撑咩先？用咩撑嘅咧？ 哇！ 即系唔系呢啲？你话俾我听，你做做做，你真系屌！ 呢个咩？呢个男人嚟嘅，用咩撑咧？ 你撑咩咧？唔系你解释啦，呢啲嘢系我真系唔知道。 即系 你当我无知又好，当我系咩都好。喂，你啲又话佢 package 好好嘛，系咪？即系你一阵间又话，即系嗰啲咩唔知咩盲目，就走去立场新闻写篇文话杨岳桥好靓仔嘛？你自己记唔记得一篇嘅嘢啫？ 唔识政治，所以要撑靓仔杨岳桥咯。 啊，佢话即系佢个即系成个包装得好好，咁你包装好好，郑永信够包装得好好啦，大佬。人哋自己喺西九龙广场啊，西九龙中心包个外墙嗰个广告添啊，有钱到。你撑咩嗱？你话我真系唔知嗱，我理解唔到。 我都理解唔到 吓。OK， 咁好啦，下边嗰个啦，嗱又系讲呢啲嘢噶咋？乜人谁无过投你票嘅人，相信你有你嘅理由，肯勇于认错系正确嘅，加油啊！咁样喂，大佬啊，喂你佢个理由就系话咗俾你听，就系佢挂住睇电视直播唔记得落去啊嘛。咩相信你有你嘅理由啫？佢个理由咪就话咗俾你听咯，就挂住睇直播咯。你即系你信唔信服啫嘛？依家系。咩相信佢嘅？梗系有佢理由啦。嗱，啲人系噏咗等于冇噏嘅。你根本冇呢啲友咧，我真系发现。喂，你到底留言咧盲撑乱撑之前，到底你有冇了解过成件事嘅来龙去脉个发展，系咪一个因由？喂，点解杨全部投票就因为佢讲咗俾你听，佢挂住睇直播，唔捻记得咗佢嘛？啲助理又失职嘛，完全冇人提佢啊嘛，系咪啊？秘书处唔打电话嚟提你，你唔发信息提你，你自己啲助理啊都要提你啦，大佬你咪请一个咁，你请好多个噶嘛？唔信你就去立法会图书馆嗰度攞份嗱，又好似上次阿郑松泰咁啊，我哋有一抄嘅，呢啲公开资料嚟，知唔知啊？即系我哋抄到杨岳桥到底系请咗边十几个议员助理嘅，你知唔知啊？有啲文件佢因为呢啲系公开资料嚟噶，因为佢系公帑请嘅呢班友， 每个月几多人工都知嘅， 每个月几钱人工都列埋出嚟嘅，有冇供强积金？供边一间强积金？都列埋出嚟嘅，喂大佬，你成班议员助理都系失职嘛，连埋呢个杨岳桥一齐，咩相信你有你嘅理由啫？喂，仲话肯勇于即系肯勇于认错系正确嘅，咁如果系咁啊，你原谅买叶楼啦，佢都道咗歉啦，23条，记唔记得啊？道咗两次添啊，原谅佢啦。肯勇于 咁佢喺之前几次嗰啲缺席，佢又唔认错。 喂，你呢啲系咪盲粉啊？嗱，我冇讲错先，呢啲系咪盲粉先？嗱，好啦，跟住下边个仲好笑。嗱，佢话个个都系一有嘢做错咧，就即刻出嚟闹，出嚟做键盘战士，票又唔投。喂，你首先你点知我哋冇投票啫？喂，你点知我哋冇投票先？你点知闹佢嗰啲人系冇投票啊？你点知闹佢嗰啲人个个都系键盘战士啊，大佬？喂，如果系咁咧，就唔使讲噶啦。喂，咁你唔好闹政府啊！建制派嗰啲蓝丝就可以出嚟留言话：喂，个个啊都见到政府一有嘢做错就即刻出嚟闹，出嚟做键盘战士，建议又唔俾，系咪咁都可以咁讲噶？跟住好笑，佢系连有帮手摆街站嘅都喺度闹，俾你摆街站嘅咁啊点啊？ 系咪喺度咁屌啊？ 我想问摆街站系一种咩咁神圣、咁巴士币嘅嘢啊，大佬？即系喺佢哋心目中，原来摆街站咧系好捻光荣、好捻伟大啦，已经系就唔闹得噶啦，摆街站就。你摆街站关人撚事咩？啱唔啱啊？你咪唔好摆咯，关人屁事啊！喂，时间多多得滞，冇嘢做你咪摆街站咯。喂，唔好意思啊，我唔会当你系咩咁巴闭噶，摆街站乜咁巴闭啊？ 喂，梁国雄成日摆街站。 你谂下系啊，梁国雄成日摆街站啦，我要撑佢啊，使唔使撑埋阿村长咁短人啊？王浩明啊，摆街站乜咁神圣乜咁巴闭啊？你摆你攞个心出嚟做，你撑泛民。 唔系拎出嚟搭人嘅，屌你乜拎出嚟搭人啊！我有摆街站啊，关人屁事。呢叫做点同人讲泛民团结，泛民又没有不分裂的呢一个理由系嘛？屌真系团咩结啫？好啦，佢话连有几多个 like 都闹，我真系服咗你哋。讲粗口话人好型，嗱呢啲系咁噶，即系一讲粗口咧，佢就话即系攞呢样嘢出嚟当系阿乔文噶啦。 系和你非非， 唉，即系黄碧云同埋呢个刘慧卿上身啊，唉，都道咗歉咧，仲想点？嗱呢句犀利啊，道咗歉咧，仲想点？咁哇，真系伟大啊！ 呢个万能 啊！呢句嘢喂唔该啊，以后咧，只要边个做错嘢道歉咧，就可以，即系你又要原谅佢啊？系咪？喂，你道咗歉，我可以唔原谅你噶，啱唔啱啊？ 叶柳道咗歉啊？ 吓，道咗歉就可以大晒啊？个泛民做错嘢。就话系共狗收钱做嘢，叫人辞职，又话出卖香港人，咁叻你去选得嚟啊？呢啲噶，即系长毛啫嘛，你去选得咁叻咁样，同埋呢个 出嚟选啦， 黎泽粉一样啫嘛，话本土派叫人出嚟选，咪本土派出嚟选俾人 DQ 啦，傻仔，系咪去 Rich 望住都 short 咗啊？同阿大奸，跟住话我相信佢自己都会内疚，唔需要你哋问候佢屋企人。嗱，我今次冇屌佢老母噶，你留意。 是啊，冇啊， 集都冇啊，屌我好忍得口啦，今次 客观， 唔好话我问候屋企人啊，我冇啊，即系因为我知道佢老母挂咗， 诶，佢屋企人啫， 咪好似佢老母嚟嘅，屋企人咁讲啦，咁避免即系避免屌错先人，我都冇讲啦，呢句嘢系咪吓，好捻尊重噶啦，知唔知啊？好尊重啦，喺我哋嘅节目个标准，大佬。喂，理性啲啊，好唔好咁啊？喂，边度点样唔理性啊？请问啊，喂，其实呢班友到底知唔知自己撑紧啲咩噶？嗱，所以咧，你话即系有咁嘅现象，嗱，我拎出嚟同大家分享，或者我根本我嗰啲益友咧都唔会了解到，因为呢种咧有少少，我觉得系咩咧？狂迷啊，嗰种宗教狂热嘅成分啊，即系你对一个明明唔系靓仔嘅人，你话佢好靓仔，那个 package 好好，你已经麻 咗啦。其实同嗰啲热狗嗰啲 fans 都差唔多噶啦。 系啊，即系等于啲人话阿陈秀慧靓过赵雅芝，啲唔使讲嘢呢啲。即系你依家话杨岳桥好靓仔一样，我有咩咁靓仔啫？喂，你举个例子好啊，话郑永信啱唔啱啊？即系嗰个胡杏儿嗰个 家姐嘅老公， 家姐嘅老公系嘛？咪你嗰个明明唔系靓仔，话 package 好好，你真系咪盲嘅啫？你啲咁嘅杨雪莹啲摆明为吹而吹嘅，呢啲吹捧盲吹呢？ 吹咩线？ 吓？ 吹咩线？ 盲吹咯，吹捧咯，又吹又捧，呢啲叫做。你咪盲吹咩啊？系咪啊？呢啲杨岳桥都话靓仔，咪盲啊，大佬。 唔好咁过分啦，你咪吹风都你话佢，你话佢形象比较斯文诶，专业呢啲都好啊。你话佢哋唔使， 即系生热鬼啫。有阵时系大佬卅几度，见佢着住咁又西装又成，喂，唔好讲环保啦。话成个议会除咗梁国雄之外，呢班咪泛民冇资格讲环保。屌你咪卅几度着住件西装，口一口，开晒冷气，即系冷气啊，唔系空调啊，今次。你睇佢探测下，攞个温度计去绿色和平，去泛民嗰度搵个温度计，睇下测下佢哋嗰啲系几多度啦？嗰个立法会个写字楼啱唔啱啊？讲嘢卅几度，仲着住见到杨岳桥着住成全套西装，讲咩啫？成日讲环保，唉， 我最环保教人点样着西装噶嘛？又去访问 最环保梁国雄，佢可以个冷气机开到廿，嗰个空调机开到28度都唔使惊嘅佢。不过佢唔会。你有冇见过杨岳桥着短袖衫啊？屌你真系，除咗佢去嗰个北京大学嗰个读紧书个访问之外，你有冇见过佢着短袖衫啊？ 佢呢啲放唔低自己嘅身段，仲话帮市民。 我都未讲你杨岳桥，即系唔好话，即系嗱呢一样好紧要啊！你有冇见过一个人，一个议员？着短袖衫啦，呢、這个就系咧，即系个观察。你睇下佢去落去2011年区议会选举，佢选大埔墟啊，大埔墟个选区啊，即系依家嗰个所谓新街市嗰度咧，即系嗰个广福道啊， 嗯， 嗰度你知啦，嗰度有四条巷啊嘛 ，OK 系， 啊，咁咧就去选嗰区， 嗯， 喂，你攞翻佢嗰啲影片啊嗰啲出嚟睇啊，屌你咪都系着西装，喂，嗰度系咩区嚟噶？嗰度我想同大家讲，系嗰啲唐楼啦，好多嗰啲老街坊啊，住咗好多年嗰啲大埔嗰啲街坊啊，因为嗰度系最早发展嘅，成个大埔系 ，OK 系， 好啦，你落到嗰区。喂，你要同啲街坊接觸，即係嗰度咧，其實喺個基本上咧，嗰四條巷咧都係街市咁上下嘅形式，即係有賣豬肉啊，有賣菜啊，有 地下鋪嗰啲。 係啦，嗰啲鋪頭，喂，你真係著西裝，屌你同成個社區格格不入。跟住選輸咗之後咧，就棄甲為兵，又唔冇再跟進嗰啲地區事務嚇。啊，跟住你知啦，2016年佢就選咗立法會啦，係咪？巴閉啦，竇98,500蚊一個月啦。喂，你基本上呢嘢系政棍嚟噶啦。2011年啊，你选过大埔区议会咧，选输咗就冇尾飞陀啊。到2015年嘅时候，有一个师奶走去执你个烂摊子，即系同民建联嘅李国英对冚啊。嗰个素人嚟噶 ，OK， 个师奶系一个素人嘅师奶，唔系从政嘅，从来都。但系佢为咗避免俾呢个李国英，民建联嘅李国英自动当选，佢系挺身而出，走出嚟参选。李国英当届攞咗1,080几票，呢个师奶都唔弱啊，攞咗800几票啊，输100零票嘅咋。而系你杨岳桥喺2015年啊，从来冇向呢个师奶施以过半只嘅援手啊。呢一样嘢话俾我记到依家，我都记得啊。因为你无耻啊，你呢个人系，我唔排除你呢个 package 好好嘅人，一落到区喂，帮个师奶呃翻100零票，佢当选咗，你知唔知啊？你系冇做到啊！当然啦，佢嗰几年都冇地区工作，但系你成个泛民吹捧佢话佢 package 好好啊，好靓仔啊嘛，讲到天上嘅地下冇啊嘛，你系唔系嗰一日落一落区帮个师奶啊？起码都要，你冇咁做啊嘛！屌你肥水不流别人田啊！点解一个师奶啫？阿蔡咏梅师奶啫，我名都记得啊！因为你真系好无耻啊嘛，呢个人系。你自己输俾李国英几多票啊？师奶输俾李国英几多票？你查一下记录啦，无耻之徒。 佢输咁多个， 你输就输一条街，师奶输一个马鼻，你都唔去帮人哋啊嘛？你系你几无耻啊？哦，选完之后咧，喂，真正焦土嘅系你啲朋友啊！哇，喺嗰个社区嗰度选一届输咗，跟住完全唔落区，唔去做嘢，要个师奶走出嚟阻止。嗰、那个民建联嘅人自动当选，你即系呢班友有冇廉耻噶？咩泛民啊，争取民主，跟住个师奶系孤军作战，你有冇帮过佢啊？嗱，如果我冤礼咗你嘅，你出嚟讲啊，杨岳桥，着西装，一味成日着西装，生热痱咯，去准备。咪呢人我系好鄙视佢，我从呢一件事嗰阵时我都唔识边个杨岳桥，我净系借呢一件事我已经对佢个印象大打折扣，嗰阵时都未曾话佢同梁天琦对冚嘅，我已经对呢人好反感。点解你可以咁样？喂，视若无睹系嘛？你助纣为虐嘅应该系，你有冇可能等佢同个民建联嘅斗啊？你落一落区使死咩？你2015年有冇选举啊？杨岳桥有冇参选啊？你咁得闲，你唔会帮个师奶帮手帮两日都好啊？个 package 咁捻好，即系历史咧就冇如果嘅，可能佢落场输多200票都唔定，但系你系冇帮到就系冇帮到，唔使讲嘢啊！嗰啲地区事务又冇跟进到，跟住大埔区依家都唔使讲啦，系嘛？今年年底选举都是李国英，如果他不退休的都会赢的，或者他退休捧第二个都是民建联赢的，因为你根本上你招土嘛，你2011年的时候你说走落区说服务市民，你选输了为什么你走了去的？会我当你走了去你杨岳桥大律师是吗？哇，好高骛远，要看住立法会的98,500蚊人工，看不起这个区议会33,000的，你都找个人去顶替你自己，是不是？不是粒声不出走了去，这个很不负责任的。你如果作为你当区的选民，你怎么想？你要找人帮手，你找谁帮手？你是不是又要找李国英啊？你人下去吗？师奶不出来选啊，李国英自动当选啊，你根本没有人下去嘛。 呢啲系咪焦土啊？你哋先至系一选输咗，见输得多咧，就哦，完全人都唔派去咯，自己拍啰柚走啦。你点样对于嗰啲街坊，尤其是嗰老街坊，系取得佢哋信任啊？叫人点样支持你啊？嗱，呢啲系极度反感嘅，可能有啲益友觉得哇，扯呢啲事好小事啫，使乜专登拎出嚟讲？唔系噶，你试下你住喺个区啊，有个咁样嘅人啦、啊。我话知你边个啊？如果你咪刘德华都冇用啊！嗰啲真系要落区服务嗰啲有噶嘛？即系由呢件事官微支柱就系、是、见得到你个系一个彻头彻尾一个政棍。加之原来佢就算上到立法会攞98,500人工，佢都可以喺个写字楼唔出。屌你老味，真系可以唔翻工都得嘅，喺楼上啫，都唔揿 lift 落去嘅。咁你有咩好讲啫？你话叫佢服务市民，你嘥气啦！会唔会嫌嗰啲卖鱼佬腥臭啊？会唔会嫌嗰猪肉佬嗰档嘢臭啊？啲猪肉啊，屌你有咩血腥啊？ 系， 会唔会 你唔排除因为真系咁，所以佢唔落去再唔再落去大埔区？ 会唔会嫌啊菠菜莲啊嗰档嘢啊系嘛污糟啊？不知所 喺度泼水整湿佢西装。 话俾你听啊，舔笑啊，落街时握手啊，佢都照同嗰啲咁嘅。商户啊，嗰啲咁嘅鱼档嗰啲摊贩握手噶，大佬握完会抹只手噶，大佬即系同帝哥之前抹一抹啦，因为湿嘅 ，OK。你要学下舔笑啦，你连舔笑都不如啊，田大笑啊，田北俊啊，我好记得噶呢啲嘢系，你话呢啲扯形象嚟啫，呢啲已经系啦，形象你都搞形象嘅啫嘛，你而家系你还你形象。 人哋真系 package 咗啊！ 你都即系你都系捧佢形象啫嘛，你班友仔捧到冇嘢捧，唔该啦。即系你根本上心底里边系睇唔起嗰啲人嘅，系唔使呃人嘅，你系睇唔起嗰班街市嗰啲街坊噶啦。你事实上系噶啦，系嘛？喂，嗰度嗰个公园，大埔墟嗰度啊， 系 长期有班阿伯喺度捉棋，你同佢倾下偈，你会唔会嫌人哋臭啊？有老人除啊，着住西装。车旗好好，落区啦，落下区啦，会嫌人哋啊？不知所谓，你啲人话搞政治喎、啊，唉，好啊，咁啊，跟住咧就讲下呢一个嘅即系泛民咧就话说啊，仲好笑喎、啊，咁啊呢一、這个。嗱，林郑咧，我哋都之前咧，嗱，我哋都知道我嘅节目啦，是其是，非其非。对于林郑咧，艺高人胆大呢方面咧，我哋都不断咁是其是嘅，因为佢保送啊姚松炎入闸，等佢输啊嘛，呢叫捧杀。嗱，好啦，前嗰几日咧，林郑继续艺高人胆大、哦，嗱，佢啊回复呢一个容咩啊？容乐琪 个容海欣， 容海欣系啊，容乐琪个前主顾啊，嗰个系依家俾人踢走咗扫地出门啦，又呢个容乐琪 ，OK， 咁啊，容乐琪嘅前主顾叫做容海欣，系、哎、容海欣律师，容海欣律师 小姐啊， 吓都唔小姐噶啦，容女士啊，大佬， 容女士啊。 仔都生埋仲小姐，唉，真系啊，容女士 ，OK， 唔摸摸得啦，还珠格格啊，真系好啦。咁咧，呢、這个容女士啊，就点咧？即系嗱，呢个林郑好嘢啦，佢就话：喂，你班议员系有份咧，喺上次嘅投票，即系呢一个讲紧咧，2018年嘅财政预算案嗰度咧投票，所以咧。是提升了他们有份赞成就提升了所谓的长者综援的门槛由60岁升到65岁、啊。这个是有份建制派当然有份赞成啦而是讲的泛民都有三票赞成的、啊。这个是我们 check 过纪录的这些是不是吹水的。那呢、泛民哪三票是赞成呢啊这三个人呢都是功能界别的。 功能 界别。就哪三个呢就是梁继昌啦、啊、同埋呢一个嘅呢一个莫乃光啦、啊、即係呢个你最尊敬嘅莫乃光。 莫乃光 光， 系莫乃光，系冇读错你个名，莫乃光，唔系莫乃光，系嘛光 ，OK， 同埋嗰个嘅李国麟啊，呢三个咧有份赞成噶啦。你今次咧，你唔好话人哋咧，即系点样乱咁投票？你泛民咧就一案三投，你咧有三条友就赞成，跟住民主党嘅弃权，喂，最好笑你杨岳桥、邵家臻同张超雄缺席，喂，你自己都系咁嘅咋？呢啲叫买三饭啊！屌你乜衰事都扑街咯，咪今次冇得抽建制派水噶，因为你因为佢哋有所谓同路人有份赞成啊嘛， 系 吓咁，所以咧。呢一次咧就见到佢哋基本上咧，哎，原来依家咧教主系听紧喎，嗱咁啊，喂，呢、這个咧又我哋有个 即入式广告， 呢个咧系呢个唔可以讲系广告，呢、這个咧系 宣传， 系啦，呢、這个咧系一个一个活动啊，我哋咧觉得咧全部嘅益友咧都系要踊跃支持吓，咁、啊、我哋讲讲咧就系、是、嗱。啊呢、这、一个咧就系咩活动啊？考下你啦，阿祖祖户。 呢、这、一个咧， 我讲冇我在咁慢嘅你， 漏咗啊！ 啊，就是、玉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m still here。咁咧就系年初五、初六咧就只演两场。嗱、啊，我哋咧要 show 埋嗰个嘅图片出嚟嘅吓。咁、啊、咧就系、是、大家记得咧就去诶。这个、hkticketing.com 呢个 hkticketing.com 可以购票，或者呢是去通理琴行呢那里都可以买，或者去快达票的门市。OK， 那我发现呢如果去这个的通理琴行、啊、其实都很方便，你知不知道、啊、即是很多门市、啊啊、大家呢就可以去买飞啦，门票咧就分为988、688同埋388。2019年嘅2月9号啊，即系年初五，同埋10号就系年初六咧，就只演两场，夜晚8点钟就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啊。哇，阿 Flanda 话即刻买，好啊，喂，多谢，记得支持吓。咁、啊、咧就系呢、这、一个两晚咧都集切神秘嘉宾啊，咁大家咧就系、是、敬请期待啦吓。 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啦、啊，系啊。OK， 咁、大家要记得支持啦吓、啊，又可以去，因为通理琴行好方便啊，周围也有啊吓。咁、大家记得去。阿二温就话通理冇人排队，系啊，佢好方便嘅，因为佢嗰、那个快达票系。其实好方便噶，买呢个嘅飞系，你基本上、可以上网买定又得，其实去直接去买都系好方便噶吓。阿、Jimmy 就话咧，寻晚已经买咗票啦，多谢你吓、啊，记得支持支持支持吓、啊，各位益友都要多多支持。 买飞买飞买飞 买飞买飞埋呢个动态。好啦，唔系神秘嘉宾唔系神区吓。啊好啦，咁咧就系我哋继续呢个嘅翻嚟啦，大家记得去吓、啊，记得支持捧场吓、啊。好啦，咁啊，啱啱讲到咧呢一、這个嘅杨岳桥同埋张超雄咧 投票， 加埋咧呢一个嘅邵家臻啊缺席投票。好啦，喂，你最好笑就系、是，喂你呢一个咁样嘅杨岳桥，喂又系可以唔去投票嘅。喂，郁敏好笑啊！佢系神区做特别嘉宾，一定多人睇。因为我唔识讲嘢，口才唔够劲啊！真系唔系呢个咧，就正如郁敏所讲嘅嗰句叫做演戏莫如看戏好。啊！呢、這个真系金句啊！呢、這个系啊，真系好好嘢啊！咁、啊、我哋咧就嗱、啊，我买咗噶啦，10号就系20号咁啊。到嗰时，大家就睇下9号或者10号啊，初五、初六，咁有啲翻乡下或者去旅行嘅，系好多都吓。咁啊，嗱、啊、，Marco 就话啦，今次咧就为佢话未必会出 USB 系、哦、啦，咁啊，所以咧大家记得要去咗现场嗰处捧场先啊。 咁啊，好啦，我哋继续咧睇下先呢一个嘅杨岳桥讲啦，系咪呢个嗱？杨岳桥就好笑啊，喂，佢又系咧唔出席嘅，又系唔翻工嘅，所以咧嗱，依家有班友咧就话，即系计翻嗰个出席率同埋考勤记录去扣粮嘛。喂，呢、這个我赞成嘅，反而系呢、這个你唔好当咗系一种虐待，对于嗰班友嚟讲，因为你出粮，你翻工出粮按时出席。缺席，即系你都缺席要请假噶，系咪啊？喂，你一般翻工，我想问啦，阿做做，你缺席系使乜打电话翻去向你主管啊、直属主管啊、上司啊都要讲声都要啊，系咪啊？ 讲请假啦， 请假系咪啊？喂，你班友好啦，本身其实好自由嘅，你中意翻翻唔翻唔翻啦，系咪？咁但起码你投票一刻，你都要在席啊！你投票又唔翻嘅，咁可能佢哋觉得好难预时间睇。其实依家比起以前啊，喺中环旧底嗰阵时，喂，更加之冇地方坐添啦！你依家你喺楼上坐嘅，因为其实系喺楼上嘅，因为佢依家嗰个嗱、除咗陶谨申之外吓、啊，因为陶谨申咧系衰到咧，佢自己独立一个 office 咧喺九龙啊，吓就唔同民主党嗰度一齐喺金钟嘅吓，但系你唔系噶嘛，你杨岳桥喺上边噶嘛， 系啦，上边810啊嘛。 嗱、啊，呢、這个你记得啊？我唔知系咪 佢哋有个 page 咩810办公室噶嘛？ 咁好啦，佢又唔落嚟，最好似系平时咧口口声声就系话呢一个为基层事嘛。哎喂，系啊，喂嗰、那个贴嗰条 link 咧就系 Marco 嗰个 link 咧，咪置顶咗佢先？点样置顶咗佢？就系、是、呢个买票嘅 ，OK 呢、這个呢一、這个 link 系去买票嘅。好啦，咁我哋。继续讲翻呢个先，好啦，你泛民嗰啲友咧，同埋啲助理咧，就完全咧唔睇文件啦，系咪？嗱，我哋咧依家一齐去睇一个片段啦，好笑噶，呢、這个邵家臻咧揾嘢赖，你知唔知啊？系啊，你大家睇下，佢话个文件咧好长，有900多页，基本上咧佢同呢一个嘅依家九龙东嗰个叫咩柯创成一样啊！嗱、這個、呢个咧，都唔使播片啊，嘥时间啊！我直接引述佢讲嗰个，费事睇佢呢个咁嘅揸米佬讲三分钟，音门都收视跌晒。你明唔明啊？嗱，柯创成咧一样嘢，嗱，我唔同意佢啦。佢上呢个千禧年代嘅时候咧，佢又同个主持讲，佢话咧嗰个咁嘅文件咧，即系财政预算案个总目咧。有900多页咁厚，乜乜密密，喂，我觉得喂，你系咪咁样讲嘢啊，大佬？阿柯议员，第一你咧就系建制派嘅议员嚟嘅，嗱，我觉得咧今次建制派真系失分啊，真系，喂，你有冇可能走出嚟啊？你为咗年底下有区议会嘅选举，但系你系呢班友系要支持政府噶嘛？喂，学阿前主席话斋啊，曾玉成话斋，你就算支持政府都有辱无荣咧，你都要支持嘅，吓。你咁先你系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啊嘛，系咪啊？依家佢都系依法施政啊，你有份投票赞成啊嘛。嗱，所以林郑咧，我哋话佢艺高人胆大就咁啊。喂，佢踢爆晒你班政棍啦，完全系唔睇文件嘅。其实就唔系唔睇，当阵时工联会嘅郭伟强系有份拎呢样嘢出嚟咨询嘅，你知唔知啊？咁但系咨询完之后，佢哋都觉得，喂，要即系唔好因为呢一个嘅咁少嘅嘢。如果拖冧成个财政预算案啊嘛，咁所以你咪成班友投咗赞成咯，咁冇嘢好讲噶，吓、啊？喂，你呢班咁嘅所谓代议士，完全唔睇文件嘅，泛民嗰班啊，讲紧建制派嗰班有啲有睇噶，其实系 ，OK， 咁啊柯创成议员就唔好成日出嚟闹政府啦，希望佢作为建制派嘅一员，系嘛？好离谱嘅呢啲嘢，同埋呢个郭佩凡博士又系咧道行唔够深咯，阿郭博士有冇可能你即刻走出嚟闹政府啊？话咩政府屈你啊？你开个技招出嚟，喂，你令到特区政府系几难堪咧，系咪先？你点做建制派啊，大佬？嗱，呢啲系批评啊，嗱，呢啲系非其非。喂，你作为支持特区政府嘅中流砥柱，你有冇可能出嚟讲呢啲说话噶？你应该当哎冇事发生咁样啊嘛，大佬。你就为咗争取咩选票，系咪有中联版后边可以做后盾啊？惊条柱咩？真系 你讲咩都得噶啦，不过唔系讲呢啲嘢嘛。 你噶啦，多鬼如你要支持，坚定不移地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要系嘛？咁啊出嚟出样唱衰政府嘅，离晒谱真系。 即系呢啲唔啱嘅。OK， 你要学下以前陈鉴林系嘛，大议员当时喺2003年七一大游行喺呢个铜锣湾地铁站系嘛，哇，虽千万人往意去讲嗰句口边。嗰啲人络绎不绝就去紧呢个维园游行，佢就对住无线电视嘅记者讲话：嗱，呢啲人咧小常受到误导咧，就唔紧要嘅。咁嗱，你要有呢、這、一个，要有咁嘅气度。要有咁嘅胸襟嚟到支持特区政府盲撑啊！呢就叫做 OK， 你就做唔到呢样嘢啦。OK， 啊，道行唔够深啦。呢个向啊，谭耀宗啊。向下陈鉴林啊，呢前辈多啲学习系嘛？喂，谭耀宗都俾人问噶，俾 TVB 嘅记者问佢噶，佢即系话啊，政府话乜你就话乜，咁啊，谭耀宗就一笑置之啊，记唔记得有咁啊，俾人整咗做？ 我觉得 GIF 图 GIF 图啊，记唔记得啊？ 记得。 谭耀宗一笑置之啊，唉，呢就叫做沧海一声笑啦。OK， 而你呢个柯创盛议员就唔够。即是他们这些前辈那么厉害，是吧，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目空一切啦，大佬。怎么出来 闹特区政 府，怎么出来闹特区政府，我都不明白，真是拗头。又说人家什么阴理，什么摆在九百几页的文件第七百几页。你看他摆在几页，即是你一赞成多余，啱啱啊，怎么出来闹特区政府啊，你啊。你留返给泛民组嘛。啱啱啊！ 咩做埋泛民嗰样嘢？ 咩兼埋泛民嗰位啊？ 泛民都未闹， 唉，真系。咁你兼埋泛民嗰位都好啊！你真系踢走泛民先，唔该，你就可以做埋反对派。OK， 啊，即系 可能佢哋闹政府仲犀利过泛民闹。 喂，你而家走出嚟闹政府仲犀利过泛民，有冇搞错？因为泛民又唔可以喺呢件事上边咧大肆抽水啊！因为佢哋有三条友有份赞成啊嘛，吓、啊。这个你个最崇拜的莫乃光啦、李国民啦，同埋这个梁继昌都有份赞成嘛。咁为免向同路人抽刀呢，所以他们连抽水都冇嘅，今次是。啊、即最多闹啊林郑老屈啊乜乜乜嘅啫。咁、啊、已经是可以见到啊，他们呢就是呢班泛民啊就好离谱。冇话我哋冇批评建制派，有啊，啱批评咗。支持特区政府的力度不足。 唔够忠诚啊！ 系啊，你应该再忠诚啲。OK， 好啦，你变咗你泛民呢班友输打赢要系嘛？你民主党系弃权，你而家有咩资格出嚟讲嘢啫？喂，最好笑系呢个邵家臻同埋张超雄呢两条友，哇！平时口口声声咧为基层市民啊服务啊，为基层市民打工仔女咧拼搏啊，哎，原来啊冇翻工啊嗰日，喂，冇投票噶。咁你讲咩啫？系咪先？呢杨岳桥又冇投票噶，你睇个投票记录啊！嗱，三读呢、这个就系2018年嘅财政预算案嚟嘅，系嘛？嗱，呢班友冇投票啦，杨岳桥冇投，邵家臻冇投 ，OK？ 张超雄冇投，佢买楼啊！咁所以咧，呢班友真系～跟住仲好笑，就话嗰个文件呢唔知九百几页第七百几页嗰度呢就有一页係咁样写咗呢啲嘢。喂，你要睇㗎嘛。喂，就算你唔睇呀，我想问你请啲助理返嚟做咩呢？係咪真係唔使做啲，或者淨係玩网站呀、啊、玩 Facebook, 玩 IG, 同埋上连登高登留言就得呀、啊。你睇文件㗎嘛，要係咪呀，文件又唔睇。成班友喺度思维素餐呀、啊。都唔知道做紧咩嘅，喂，你即系想，我真系想问啊，呢啲真唔怪得嗱，所以咧，我哋唔怪得有啲所谓本土派人咧咁中意咧，即系排队翻泛民啊，尤其是嗱，你见到嗰阵时呢一个近文痴又系啦，为咗做议员助理咧，就乜都得嘅，系咪？就黐翻去热狗嗰边嘅，即系唔怪咁多人做呢份工，原来即系斗万零蚊，诶，冇都唔需要负责任嘅，完全系 系咯， 喂，有咩职责噶？呢班友系文件又唔睇。 叫人开会都唔使 喎。喂，你喂，我想讲啊，你个议员大议员98,500系咪？巴闭啦，日理万机唔得闲睇，你请十个八个议员助理都帮你睇啦，系嘛？嗱，我想讲，你话嗰本嘢电话簿咁厚，系嘛？几个黄页咁厚啊？电话簿唔系好厚嘅，有咁黄页。O、OK, K 叫做阿柯议员，即 即希望佢唔好再唱衰特区政府啦，上去呢啲咩？你要上港台节目嗰度唱衰特区政府啊？呢个即系双重问题。一港台已经成日俾人闹啦，话佢踩特区政府，你仲要上去踩特区政府添？即希望佢真系留意一下啦，呢样嘢。 希望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啦，即向下谭耀宗向下你嘅前一任阿陈鉴林学习下啦，系真系。咁好啦，你话嗰本嘢黄页咁厚，你嗰份黄页可以撕开十份噶嘛？啱啱下， 系每人睇几百页， 咪每人睇百页咯？你十个座，你系咪每人睇一百页啊？ 系 简单啫嘛。我当你揾多个人去 proof read 啊，一人睇二百页好未啊？有几困难啊？使乜你睇啫？你助理噶嘛？咪请助理翻嚟做咩？就是、上网帮你打飞机，真系即系真系弃权啊！民主党咧真系弃权啊！即系点啊？ 呢个都唔系第一次咯。 系啊，喂，好似嚟一线 话断咗，系咯，断咗，好似。 喂，好似又连翻咯，得啦，连翻啦 ，OK。咁啊，继续啦，翻嚟啦，好啦，断咗就你试下重新进入过啊。 应该 OK 吓、OK 啊，断线请重新进入啦，唯有系啊。好啦，咁咧就系、是、我哋继续啦。咁你见到啊呢班友咧，就邵家臻讲咩咧？佢就好笑啦。你知唔知佢阿乔文就话咧，个议员咧就冇办法咧阻止政府削减开支嘅吓、啊。喂，我唔同意、啊，阿邵家臻。喂，如果你系对于特区政府某一项，即系例如依家咁样啦，你话提升长者综援嗰个年龄嘅门槛由六十岁升到六十五岁，你认为佢呢个嘅所谓削减开支，你系不接受嘅？你拉到佢嘛？你会投反对票噶嘛？啱唔啱啊？你点会冇得反对啫？喂，佢话冇得反阻止呢个特区政府削减，你咪直头成个反对佢咯？你明唔明啊？就系、是、因为呢一项，你咪逼使特区政府系喺嗰个提交上去表决嘅时候，佢自己修改咗呢样嘢，系咪可以？你反对佢啊嘛？你票都唔投，讲咩啫？你冇翻工嗰日，你冇翻工啊？嗰日，即系呢友咧真系好笑。你自己又唔翻工，你又走去闹特区政府嘛？文文，你都冇翻工，你同阿张超雄嗰日，大佬去边度啊？是不是又去了學校哪个这样交隧道费啊？即是你这些人很离谱嘛。你自己又不上班，你又在说人家，你如果你投反对票呢，你走出来闹人呢，那我都觉得你都尚且有道理，你都票都不投，又工又不回，你民主党呢又是整班友真的投弃权票，你说什么啫？怎样没得阻止他？你阻止他削减开支，你咪全部投反对票就得了。最好笑是这个巫婆，这个真的好笑到极啊。这个巫婆啊，巫孟正啊。 系， 咁佢讲咩咧？即系呢条友咧，即系妙想天开啊！可以话佢系，佢啊竟然间咧就话，即系嗱呢一个嘅，佢就叫咧呢个建制派呼吁啲建制派咧就话，希望咧佢哋可以喺下一次嗰个嘅财政预算案嗰度啊，即系。即是19年的3月啦，他就话呢提出话要跨党联手呢就反对呢港府呢决定呢就呼吁建制派呢就住今年啊即是2019年的预算案呢就投反对票。呢个是不是白痴婆来的呢、這个是。你不是痴一线啊巫婆。你咩叫建制派投反对票啊嗱、啊，咁啊已经咧俾建制派咧耻笑佢啦。咁啊呢个咧多名建制议员咧表明不支持，工联会嘅黄国健批评啊，民主派提案只系博懵，企图拆散政治架构，指建制派咧不会如此咧愚蠢噶，啊，咁啊系咯，即系话你戆居啊，话你愚蠢啊，冇猛正。你呢啲系乜嘢嘅？即系你话呢啲有？做反对派的议员竟然戆居到叫建制派投反对票。唉。 咁你唔使反23条，唔使反国歌法啦，使乜游行啫？你叫建制派投反对票咪得咯？白痴， 你争取俾你投反对 啊？你系白痴啊？唔系啊？呢啲咩建议系咪白痴啊？你冇婆，即系做议员做耐咗，做到 short kill 咗系咪？ 喂，巫婆神经病啦！ 呢啲唔系巫贼神经，呢叫巫婆神经病。喺个身度流嚟流去，喂，大佬，咩叫建制派？知唔知啊？你点样叫建制派反对政府啊？投反对票、啊？ 除非佢哋都系啊，佢哋觉得 吓、啊， 可能佢哋建制派之民主党嗰啲 建制 B 队，唉，真系呢啲有，你话系咪低 B 啊？阿底佢俾黄国健得佢噶，闹翻佢噶。话佢博懵啊，愚蠢啊，边系抵闹咧？又系咪抵闹？你系喂佢喂黄国健支持特区政府系天经地义噶，投佢嗰啲人都系要支持特区政府噶啦。 系 咪投佢做咩啊？不如投你啦！如果佢要反对特区政府就，不过都唔使投你啊，反对特区政府都唔会投你嘅，真系。唉，呢啲友真系，你又叫人哋投反对票。喂，我想问你，唔好叫个建制派先啦，你唔好叫呢一个黄国健先啦，唔好叫梁美芬先啦，你叫翻你嗰个莫乃光，叫翻你个梁继昌同埋梁继昌啦 ，OK， 同埋叫翻你嗰个李国麟翻嚟先啦，嗰三票走咗，走甩咗，屌你！呢啲咩嘢？咩界别嚟噶？仲有啊，你嗰个咩叶建源有咩投弃权啊？又走去系懵咗啊？呢啲功能界别。你叫翻你嗰，你嗌翻你嗰几票翻嚟先啦！你嗌翻民主党唔好弃权投反对先啦，巫婆！系你自己未管掂咧，喺度理人哋。喂，你自己嗰啲票都未管掂啊，唔该。 系啦，叫翻你啲杨岳桥啲翻嚟开会先啦。 你叫翻佢翻嚟开工先啦！你工都唔开，你叫人哋投反对票，你咪当人哋即系博懵啊！真系话俾你听，你打电话嗰日打电话 ，morning call 提醒啊。岳桥阿桥仔够钟开工啊，翻嚟屌你老尾！打电话俾张超雄啊，唔好净系做南亚难民之父啊，翻嚟开工啊！打电话俾埋邵家臻啊，如果佢未俾人告到坐监，屌你真系开工啊！工都唔开，有啲人唔开工，有啲人唔投票，有啲弃权，有啲赞成，你叫建制派投反对，诶，建制派最一致啊，话俾听。 一致反对 嘅，唔系一致赞成啊， 系一致赞成嘅， 一致赞成啊，点会有乜问题啊？人哋有冇走紧票过嚟噶？啲傻嘅真系，喂，嗰啲有纪律噶嘛？你泛民有冇纪律噶？系咪傻噶呢班友？即系低 B 到极嘅，你即系点会提出呢啲咁嘅嘢嘅啫？好啊，咁啊真系。嗱，有个益友话话毛孟静个名倒转读啊，呢个系阿大奸讲过好多次啦，正盲毛啊嘛，大奸都闹佢正盲毛噶。呢个郑经汉发明啊，呢个花名系毛孟静正盲毛 ，OK， 唔系我发明嘅，系陈经汉发明嘅呢个系。咁所以咧，嗱，我又要睇一篇嘢啦，就啱因为依家讲到阿张超雄咧。咪有份出嚟又话喊冤啊，又成咧同呢一个邵家臻记唔记得啊？ 系 喂嗱，你记唔记得阿基走去选呢一个补选嘅时候咧，佢咪引用有一篇嘢就话李卓人都系有份赞成外佣居港权嘅，跟住佢又唔认嘅，记唔记得啊？ 系 嘛，好啊嗱，依家咧你呢一个嘅张超雄咧就实请咧。是有份的现在呢 HK01 就访问他你知不知道关于这个难民之父那件事那么好笑了现在我们看看了 OK 现在我们看看这篇事了不要不认了到时选举的时候你工党呢就要埋单呢找数了知不知道这篇事是什么呢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啊，素来咧关注难民议题，曾经有人自费制作横额啊，嘲讽咧佢系难民之父，致力为南亚难民提供援助啊。喂，喺立法会经历十个寒暑啊，张超雄早已明言咧下届将退下火线，因为佢要俾阿郭永健啊，阿健仔啊，呢个真系阿郭永健去选啊嘛。 系， 咁你唔使选啊，郭永健，一定我哋选嘅时候咧，我哋。 就会帮你宣传㗎啦，因为你系难民之父个继任人 ,ok? 你要解释㗎呢啲嘢，唔好俾你走得甩啦。咁张超雄呢多年嚟呢主力倡议啊老弱伤残嘅议题，系立法会呢罕有呢将人道对待难民立场呢系放入议程嘅议员啊。咁佢话呢难民议题呢系票房毒药，甚至啊屡次呢被市民呢指骂呢搞乱香港。个立法会呢就系、是、保安事务委员会呢就讨论啊全面检讨免遣返申请啊。咁呢就系、是、难民之父呢就或者会成为众矢之的啦。啊佢就话喎啦，佢讲啊呢句说话 ,ok? 嗱、啊、如果你冇讲过呢张超雄呢你要要求 HK01 收返啊，你要告佢诽谤啊。嗱、啊、呢、這个我引述 HK01 逐字记录啊。佢呢啲系原则唔可能因为选票而唔做。嗱、啊、基本上呢你蒙兆达嗰陣时都讲过㗎啦。话唔可以因为选票而迷失咗嗰个原则啊嘛。 係。 就所以佢哋工党呢就要支持呢个外佣居港权嘛。嗱、啊、你依家又系。你张超雄作为工党喺立法会嘅唯一嘅立法会议员。嗱佢得一个㗎就因为何秀兰瓜咗嘛。何秀兰同埋呢一个李卓人瓜咗柴嘛选唔到嘛。嗱、啊、你依家你自己讲㗎难民之父啊张超雄你话呢啲原则嚟㗎。虽然难民议题系票房毒药啊。但唔可能因为选票而唔做㗎喇，你记得你今日所讲嘅嘢呀。你係矢志不移地为呢一班咁嘅难民服务㗎。嗱唔好扮嘢呀，到时你继任人郭永健一选佢一定係继承埋你嘅立场㗎，因为佢哋徒弟嚟㗎嘛。 係。 唔通郭永健话唔赞成你嗰啲嘢呀，你到时唔好选啦、啊、郭永健你去选我拎返啲嘢出嚟问你㗎啦。即当然我都唔选啦係咪，但我哋喺个网度问你囉得唔得啫，屌你真係。同埋啲建制派自然会嚟攞料㗎呢啲嘢係。上次入边我都有攞啦，记唔记得呢一、這个一赢咗个陈海恩啊。 陈海恩。 都有用到我哋嗰个 point 啦、啊、即係话呢一个李卓人支持外佣居港权嘛，记唔记得啊？佢喺选举论坛都问嘅， 连阿陶君衡都叫佢讲啦。 咩啊？ 连阿废土都叫阿李卓人讲噶嘛？ 唔系废土叫李卓人 defend， 佢话呢一样嘢系神圣嘅，要 defend 嘅，拎出嚟唔可以俾人咁样质嘅。嗱，依家又系啊，你谂定啦，点样俾人质啦？我睇下你谂咗啲咩出嚟。OK， 你工党涉高枕头谂谂啦，你点样洗脱难民之父呢一个嘅指控啦？一定指控你的，话俾你听啊！啲手指咬出唔咬入，喂！如果你早廿年俾张超雄当选嗰啲咁嘅越南仔，咪全部发晒身份证吓、啊？你知唔知啊？以前咧有啲难民营噶香港啊，租租嗰阵时你未出世啊，真系。啊又 你都未出世 吓咩啊？ 你都未出世， 我都未出世。咁但系嗰阵时好多噶，你知唔知啊？佢不留杜拉啊， 诶乌溪沙都有噶，我记得。 乌溪沙白石角啊嘛。 系啊， 吓喺难民营啊，大佬，哇！如果你张超雄早廿年俾你做议员，扑街啦，全部发身份证啦，嗱、啊，唔好扮嘢啊！呢啲全部记录在案啊，嗱，因为我提啲益友啫，系咪？因为差唔多就嚟选举啦，2020年嘅九月就到噶啦吓，呢啲 mark 低佢嘅要重点咧，攞嚟系批评呢个工党，因为你真系手指咬出唔咬入，仲有啊！你呢个讲翻转头咧，杨岳桥话拎嗰个咩鬼嘢单程证嗰个议题咧，去立法会个讨论讨条毛咩？你泛民有冇一个统一嘅立场先就住呢个议题？你都冇啊嘛！你工党要求嘅咩啊？工党系根本由头到尾都系赞成家庭团聚噶，佢哋认为呢百五个嘅单程证嘅名额系应该。即系佢哋系唔应该咧去削减或者系删除噶，因为佢哋觉得。家庭团聚是人权来的，基本人权来的，这个是工党的基本立场来的嘛。那你怎么讨论，你自己根本内部都鬼打鬼。民主党呢个立场是怎样，讨论讨什么论，没有弱速力的动议都没用啦。你连自己那些人都未马实，你自己的27票你都未马实。讨什么论啫，喂，这个不是只是林郑讲的，说家庭团聚基本人权，工党是这样讲的。一 因为工党又最帮新移民噶嘛，专出卖香港人噶嘛，你知唔知啊？ 仲有一个社民连都系， 社民连就直头系赞成外佣居港权添啦，所以长毛一定要去选噶，你知唔知啊？长毛拆梁国雄一定要去参加立法会补选噶，呢一样嘢我拎出嚟问你噶。当日你哋社民连系登过报纸啊，《苹果日报》全版嘅广告，红色嘅底色嘅，我仲好记得，啲字系白色嘅 ，OK。你登个广告，我嗰张嘢我仲有喺 Google Drive 嗰度留底啊！就系、是、你哋社民连系直头讲到明系赞成外佣居港权，唔系申请权啊！呢个系赞成外佣居港权啊！唔好意思啊！嗱，今次冇得俾你搏噶啦，李卓人仲好少嘛？李卓人话我哋赞成佢申请，即系唔代表佢成功申请嘛？咁样搏啊嘛？你记唔记得啊？ 系 佢喺选举论坛嗰度话我赞成佢有申请权，唔等于赞成佢离定居嘛？你哋写到明系社民连嘅立场好清晰，系赞成外佣居港权噶，有报纸登咗噶。嗱，你去参选啦。嗱，呢班友咧真系唔呢啲友咧，分分钟佢哋自己都唔记得啊，噏过呢啲嘢，知唔知啊？边系够我哋好记性？我专系记埋呢班友，因为呢班友根本上由头喂，嗰阵时我都已经觉得好奇嚟噶，点会有啲咁样嘅嘢咧？所以我嗰阵时咧就已经咧睇到有呢啲咁嘅唔妥咧。就基本上咧，我有 mark 低嘅，吓、啊，所以记得好清晰嘅呢啲嘢系，你边个有份支持，边个冇份支持嗱？呢啲又系张超雄，喂，你咁样觉得呢个难民之父系荣耀嚟噶嘛？得，郭永健将会继承晒你依家今日所做嘅一切，你捧佢选啦，你继续捧其他人去选啦，工党得噶，一定拎翻呢样嘢出嚟讲嗱，南亚村你记唔记得有个深水埗咪有个条南亚村嘅？在天桥底那里啊， 是 啊，有些人又打针啊，又吸毒啊，好了，喂，现在又说扫除了，原来被东方日报揭发，他们已经换了位置了，换个第二条天桥底了，即是没有处理，没有处理了，哪个？ 这是同区添，还要 同区，这叫什么呢？搞土三窟啊，真是搬的，你明白吗？周围走来走去，哈哈哈哈，张超雄啊，即所以你说工党走去九西那里选，你为什么有可能不输啊？即是被你赢到都天冇眼啦、啊，这班友，你不是帮香港人做事，你帮那班友做事的， 你去帮那班友去威胁人香港人， 不是你帮那班友那就得啦，合啱你去横财山拉票咯，屌你去重庆大厦拉票咯，冇拉香港人的票是吗？一定记得晒的你们所讲的东西。好啦，那啊。跟住咧就讲埋咧呢个国歌法啦，系咪？即系唔可以唔讲，听电话之前都要讲埋国歌法。咁呢个国歌法咧，嗱，大家睇下佢哋嘅嗱，先讲咗佢哋嗰啲立场先，唔好批评个字 ，OK？ 唔好话我哋嗱，我哋最好引述埋你哋讲乜。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嗱、這個报道啦，就话咧嗱国歌法咧就出炉啦，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咧。就在商台节目表示啊，如果要立法呢，就应该参考国旗法的模式，大幅删减国歌法的条文。乜，例如乜，佢唔讲啦。佢讲嗰句咩啊？佢令到条例相对冇咁辣，冇咁辣啊， 冇咁辣。 好啦，跟住最尾嗰度 ，OK， 最尾嗰段，哎，那段 cap 不到添，黄碧云也有份讲嘢的，哎呀 cap 不到添那段，咁由佢啦，唔紧要啦。好啦，我哋再睇埋另外一啲人，我哋先睇晒佢哋噏乜先，系咪？唔好话我哋乱咁闹人。杨岳桥啦，嗱，杨岳桥讲咩咧？嗱，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咧出席商台嘅正经星期六嘅节目嘅时候话啦，个指引性嘅条例咧未必应该一并咧。未必应该呢一片立入立法，并质疑啊，若果学校嘅学生喺奏唱国歌嘅时候行为不当，校方是否有责任吓、啊？好啦，嗱喺度讲咯，嗱佢又讲话，质疑咧指引性质嘅条例咧，系佢学校咧系咪会沦为执法场地啊？校方如果唔处罚行为不当嘅学生，又需唔需要承担责任啊？认为咧唔应该将个波交俾学校，嗱我一阵先驳佢。啊，睇埋咯，最尾嗰段，嗱呢度原来喺呢度。有 cap 到嗱，立法会员黄碧云咧就认为国歌法系对自由嘅限制，而且条文系不清晰，忧虑有人会因此误堕法网。嗱，好啦，你睇完之后有咩发现？做做 全部立场都唔同嘅。 唔系佢冇人反对国歌法噶，系喂冇人好清晰咁走出嚟同大家讲话要求市民出嚟话反对国歌法噶。喂，如果你杨岳桥当初喺 AM 七三零写嗰篇嘅文章，佢话讲到国歌法系一场硬仗，系一个恶法嘅时候，恶法系咪应该要反对先？你唔系应该担当一个政府嘅，即系帮佢一个修正嘅角色啊嘛？如果呢个系恶法嚟嘅时候，使乜修正佢啊？反对噶嘛？ 咪直接拉倒啊嘛？ 拉倒佢啊嘛？03年23条嘅时候，有冇人要求出嚟话，哎，我要修正呢样，修正嗰样啊？有，不过唔系嗰个主旋律啊嘛。你反对派应该要着手去睇下点样拉倒佢啊嘛。你点样修正佢个条文啊？忧虑咩啊？黄碧云误堕法网，反对佢咪唔使误堕法网咯？条文唔清晰系咪？如果条文清晰，你就接受咧？请问？嗱，呢啲系扑街嚟嘅，真系要做立法会议员做到咁样，你又会为你又要谂下点样帮特区政府咧完善成个国歌法嘅法案？你唔系谂住点样拉到佢？喂，如果佢写得非常之清晰，咩为之违法，咩为之唔违法，你系咪会赞成啊？请问你黄碧云成个民主党，你杨岳桥讲咩啊？咩质疑啊？系咪诶学生学校嘅学生喺唱国歌嘅时候行为不当，学校有冇责任？你讲呢啲咁嘅废话做咩？你举呢啲咁嘅所谓 scenario 出嚟有咩用啫？你如果杨岳桥系认为国歌法系唔应该立嘅时候，你使乜讲呢啲咁样咁嘅 scenario？ 又话诶啲马迷点样跑马，应该多余嘅呢啲，我一啲我都冇参与过啲讨论。如果你认为呢个国歌法系恶法，你应该反对佢，使乜提咁多嘢啊？我使乜你边啲咁嘅 scenario， 边啲为之违法，边啲为之合法，你反对佢咪得咯？呢啲系反对派应该做嘅嘢嚟噶嘛？你使乜帮特区政府谂咁多嘢啫？今次你系建制派咩？所以郁文讲一样嘢好清晰，就系呢班泛民主派唔够胆反对国歌法，因为佢哋惊住呢一样嘢将会成为佢哋换届选举嘅时候，俾选举主任认为佢哋系对于嗰个嘅基本法唔忠诚嘅一个嘅指控啊嘛。惊俾人 DQ 啊嘛，惊冇粮出啊嘛，下一届，所以佢哋点会反对啫？话依家不停咁样喺度谂啦，啊，点样可以完善成个法案呢？点样可以提出啲修正案，令到成个国歌法系更加之完善，更加之使到啲市民系安心去接受呢个国歌法？你哋嗰、那个依家循住个路径系咁样去走啊？你依家唔系去拉到佢，唔系去反对佢，你呢个泛民可以执柒咗佢噶啦。其实你今日国歌法系可以咁样做，他朝你23条咪一 Q 样啊咁样做。如果你朱凯迪认为依家嗰啲国歌法嘅条文系好辣，你要求特区政府减辣，你就可以接受啦。咁如果23条又咁，咁点啊？喂，一开始特区政府整个好辣嘅出嚟，跟住哦，你班泛民喺度嘈两嘈，整个减辣嘅，咁你系咪接受啊？你系咪要投赞成票啊？请问你够唔够胆投反对票啊？你哋成个民族大义压落嚟啊！依家你投啊！我都想睇下你泛民点样投。民族大义啊，压落嚟啊！你够胆投反对票咩？你投反对票，你唔惊住下一届换届选举嘅时候俾人哋质疑你啊？攞翻你个投票机会出嚟讲，喂，你连国歌法呢啲咁样嘅法案，你都走去反对，系唔系对于基本法唔忠诚啊？系唔系阳奉阴违啊？系咪你隐性港独啊？嗱，佢哋惊呢啲嘢啊嘛。朱凯迪都俾人话隐性港独啦。冇得选村长嘛吓，记唔记得啊？ 记得。 喂，你成班友冇人够胆讲个反对两个字，你睇晒成篇文章，冇人够胆讲反对两个字啊！黐线嘅呢班友系，系咪恐惧都咁紧要啊？为咗个98,500啊，每一日个筹助费550几蚊，系咪咁紧要啊？不过都系好紧要，大佬，好多人一日都冇出550蚊粮啊！唔该。唔系依家讲嘅红日都有噶，佢哋我系除365噶，嗰550蚊你知唔知啊？放假都有噶，嗱，所以佢哋根本上系 成日放假咯，佢自己 系啊，放假都有噶。所以欧乐轩去日本，嗱，唔好话我哋冇批评欧乐轩啦，欧乐轩咪去日本旅行咯，都有噶，嗰550蚊可以俾佢食好多嘢噶，知唔知啊？啊！即系我连蟹道落都食唔起啊！佢可以餐餐食，食好多嗰啲丰富嘅嘢都得，系嘛？啊，食啲咩料理都得，因为咧，屌你老尾，一日有550蚊嘅， 不过唔知日本嗰啲单得唔得，佢唔得咪叫佢请香港啲助理食咪得咯，屌！同埋嗰550蚊唔系每一日计噶，成个月计噶，啊！即系你嗰几日去日本食唔到，咪翻嚟食撑饱噶咯，吓、啊！你基本上呢班友，唉，你连反对国歌法你都唔够胆，嗱呢啲咧就真系原则性嘅问题啊！你到底觉得国歌法到底由头到尾，你觉得应唔应该立嘅先？如果你认为唔应该立嘅，你使乜理佢里边啲条文系咩啫？23条，我好记得2003年嘅时候，嗱大奸咧，即系虽然佢系大奸大恶啊，大奸又系咪？但系当时嘅商台咧都尚算正常啊吓 ，OK。 系仲未有神经汗 吓， 仲未太神经 啊，仲未变神经汗，仲系正经汗嘅时候咧，啊佢讲嘅一样嘢好啱，我觉得你要话俾啲市民听23条恶法嘛，你唔需要逐条条文同啲市民解释噶嘛，大佬，你可以咁样做。但你首先你话咗俾市民听先，23条系恶法，系应该要反对嘅，挺身而出。喂，你依家国歌法，喂你杨岳桥话系恶法嚟噶嘛？话好多硬仗要打，其中一仗系国歌法啊嘛。喂，你系咪应该嗱？我想问啦，你作为反对派，对于啲咩国歌法，你到底嘅基本立场你系赞成定反对先？你答咗先啦。如果你认为减咗辣就可以赞成嘅，你唔系反对噶啦，你已经系。你如果认为啲条文写得清晰啲，唔好使到啲市民误堕法网，就可以赞成嘅话，你唔系反对噶啦，已经。你要个立场好清晰，话俾市民听先得啊嘛。喂，如果你连国歌法都赞成嘅，咁我使乜投你啫？我想问使乜投你啊？咁我点解要投泛民啊？ 投建制咪一样嘅。 投建制啊， 咪一样。 啱唔啱啊？你讲咩鬼嘢？咩学校会唔会沦为执法场地啫？你反对佢咪唔使咁多嘢谂咯，多余。你使乜睇聂德权讲咩啫？因为又话聂德权唔系法官，都唔知点判啊？使乜唔知点判啫？你反对佢咪得咯？定系又拎翻张秀贤嗰个阿乔文出嚟讲，因为泛民唔够票，所以咧反对都冇用噶啦。咁你而家提呢啲修正都系冇用啦，柒头！屌你老尾，真系呢啲真系多鸠鱼啊！话俾你，而家泛民讲乜柒都冇用，咩误堕法网，你泛民所有意见都冇用，因为你提嘅修正案任何一条都唔会过到。讲完，嘥时间，全部冚唪唥喺度扮晒嘢。乜你哋认为你哋喺泛民主派啊，喺立法会提出啊，关于国歌法嘅修正案，有任何一条系可以得到建制派嘅赞成咩？除非你加辣嘅啫，屌你老尾，加辣就得。如果违反国歌法、靴国歌嗰啲咧，要判终身监禁，可能建制派都会赞成。屌你老尾，真系加辣就得，减辣减你老母！你提嗰啲咁嘅修正案，一条都过唔到，你泛民主派多余。如果系咁嘅时候，咁你使乜搞咁多嘢啊？你而家搞啲嘢，搞紧咩啊？你哋系赞成就赞成，反对就反对。立场要清晰，唔好扮嘢。你而家喺度扮嘢嘛？你哋喂喺呢一样嘢出台之前啊，即系成个国歌法嗰个条例草案啊出台之前啊，泛民啊都仲喺度嚟阴阴阳阳嘅，有啲仲话啊扮下嘢会反对，而家咧反对都唔敢讲呢两个字咯，仲喺度不停探讨佢啊到底咩嘢嘅情景底下，我哋系会触及呢啲嘅条例咧， 佢哋而家唔系反对派，修订派咯。 你而家系啊，你而家修正派 系咯，修正派，乜都系修正噶嘛， 修正主义啊，屌！即系咩啊？你而家喺度嚟帮特区政府完善呢个国歌法，使到呢个国歌法更加之咧能够确切落实喺香港特区啲树系咪咁样啊？不知所谓，你咁样做反对派。点做啊？你原则上嗱，啱啦，有个益友话你原则上反对啊嘛。好啦，你都唔敢讲。你如果你系原则上反对嘅时候，你使乜探讨咁多里面嗰个条文内容？因为全部反对佢咪得咯。因为你所讲嘅任何条文，你嘅修正案你都唔会通过得到噶嘛。讲嚟托柒咩？啱唔啱啊？即系等于嗰阵时23条，你听翻啦。2003年6月，正是有心人同埋风波里的茶杯。我曾有逐条条文拎出嚟讨论嘅啫， 唔使咁落呢啲嘅网络23条咯，系啊，嗰阵时都系直接推到噶嘛。 系啊，你版权条例嗰个修正，即系嗰个修订草案，喂，一样系成条拉到噶。使乜逐条条文讲啊？边啲就侵权，边啲唔侵权啊？逐条讲啊？ 你话俾人听呢条恶法，话俾市民听呢条恶法，话俾市民听呢啲恶法系点样恶，点样系钳制自由，咁样先至系反对派应该做嘅任务嘛。你都唔系嘅，你而家喺度嚟噏三噏四，惊死俾人 DQ， 你咪惊住冇得捞啫？你哋，你不如直接啲啦。你话哎呀，神区唔好闹啦，我冇得捞你出粮俾我咁就得啦，你咁讲就得啦。你又唔够胆咁讲，你系坦白啲啦，不如你话系啊吓，我哋要下届继续选噶，惊住下届冇得捞啊，唔讲咯。 系啊，咁我哋唔话你啦， 唔话你咯，帮你宣传埋啦。嗱，呢包惊住冇得捞噶咋，大家体谅下啦。咁我屌你老尾，睇下咁云头你啊， 诶含泪头啦呢啲啊就。 喂，大佬，你根本上系喂，有冇可能你？讲话呢啲系恶法嘅时候，你仲要提呢啲咁样嘅嘢啫？咁如果好啦，换转啦，换转呢个情景啊，唔好讲国歌法啊。如果23条咧，吓、啊，你会唔会逐条条文讲啊？有啲人撞毒咧就唔得啊，乜毒就唔得啊？诶、啊，会话太辣啦咁样，喂，你会唔会讲呢啲咁嘅嘢？废话嚟，呢啲系咪啊？啊，举龙狮旗又唔得啦，举嗰个在雪山狮子又唔得啦，哎呀呢啲太辣啦嘛，大佬啊唔好讲啲废话啦，你系赞成就赞成，反对就反对，冇所谓噶。嗱，我咧真系冇所谓噶。嗱，我哋基于民族大义，我哋系黄皮肤黑眼睛中国人，我哋要支持国歌法都得噶。喂，你要讲你嗰个基本原则俾人听，你赞成就赞成啦，冇所谓噶。你都唔讲啫。哎，我哋中华民族论咁都得噶。哎，仲好添，好啊。讲就得噶啦，嗱我亦又好笑啊！阿 Ken 欧就话：佢到时都系弃权，一系就唔翻工咁样，系咁啊系，讲你嘥气，你让我桥到时翻唔翻工啫，投唔投票啫，定系又谂住蒙混过关啊？哎呀，嗰日咧又唔投票啦，又唔翻工啦，即系到投票啊，国歌法嗰日又唔翻工啦，跟住过后咧又话啊，我冇投票噶，咁样我冇赞成噶咁啊。 系啊，唔投唔翻工就代表唔赞成嘅，可能有啲咁嘅藉口 啦。啲赖皮啦，呢班友系。嗱 ，Sandy 讲得啱啦，佢话开头咧泛民就原则上都反对嘅，依家实际上又唔敢反对，冇错啦。佢哋开头话呢啲系恶法嚟噶，咁恶你都真系修订佢啊，使到佢冇咁恶。即系原本咧嗰把刀咧就系铁刀嚟嘅，你又唔好啦，系 搞刀啦， 唔好啦，整把生锈噶啦咁样。屌你真系，摆条颈嗰度啊！摆个头上边啊，唔好摆把不锈钢啦，摆把生锈噶啦，冇咁辣啊！屌你，你真系咁，即系呢班友你话投票俾佢，咁咪你系咪想公众对于你仲有期望定点啫？喂，即系佢好心佢哋啦，大佬毛孟静啊，嗰阵时讲得好清楚噶啦，话民主派就即系唔会反对国歌法嘛，你记唔记得啊？ 系。 佢讲过噶啦，呢样嘢系，跟住俾人嘈， 原则上唔会反对嘛。 吓，原则上唔反对啊嘛，讲过啦，佢俾人闹两闹，跟住又缩啦，又话诶唔系啊，唔系啊，咁你而家你都冇一个够胆出嚟，喂，好标榜话自己系反对国歌法啦，有冇啊？包括呢个郑松泰呢个咁嘅湿鸠佬，都冇够胆出嚟讲啦，佢唔惊俾人 DQ 啊？喂，郑松泰出嚟讲啊，带头啦。 反正你都做埋啲街 啫， 反正佢都系做埋啲街 啦。反正你都冇啦，唉、哎，不如轰轰烈烈啦，由你郑松泰议员出嚟带头反对啦，系、哎、都唔够胆啊！佢都要搏嗰个界啊嘛，你明唔明啊？嗱，呢个赌仔性格啊，话俾你听啊，做啊，明知输噶啦，哪怕有一线希望，系嘛？即系依家搏牌啊，百家乐搏牌个闲咧，搏到九点啦，已经。大家开头咧四只公出咗嚟，个悭博到九点啦，佢都想博翻只九，等佢自己唔使输啊嘛，知唔知啊？一喺度博啊，啊四边啊，哎呀吹啊吹啊吹啊吹你老母咩？ 吹爆 啦！喂老味，顶晒啦，密晒啦，密晒咁嘅傻仔，算冇人够谂出嚟反对，唉真系。阿香敏确话。呢、这、一个黄世泽咧就话我屈阿巫婆，咁我使乜屈巫婆啫？大家有眼见噶啦，依个泛民主派边有个够胆出嚟反对国歌法？有定冇？好简单啫，唔使你黄世泽出嚟 咩章鱼嘴嘅，刷下牙先啦，章鱼嘴出嚟讲啦，冇人够胆出嚟讲。现任嗰啲立法会议员啊，吓、啊、冇人出嚟讲噶。咁唔好再讲咩恶唔恶法啦，下次即系咧，我会即系劝喻泛民一样嘢咩啦，以后唔好将嗰啲嘢咧讲到咁大，同埋讲到咁尽，讲到咁死。留翻一线嘅余地，唔系俾啲市民，俾你自己啊！因为到最后呢班友都会缩沙，都会褪太嘅，因为为咗个位，系咪啊？民族大义啊嘛，国歌法啊嘛，冇问题噶。因惊住反对话佢辱华添啊！屌你老味真系 搞港独啦，总之就系 辱华直头，仲惨过港独啊！仲癫啊！呢、這个 颠覆国家政权 啊！屌你老味，呢啲真系，即系佢哋咪唔够胆咯！依家咪个个喺度咬青咯，都摆明咬噶啦！你睇下朱海迪咬到，唔好咁辣、啊，我真系未听过，真系唔知道以为讲紧楼市嗰啲辣椒啊，大佬唔好咁辣、啊，你讲乜嘢啊？即系你依家系开紧条底线俾特区政府。啊，咁样减辣咧，就真唔使理你咧，人哋都。如果我系特区政府，原本嗰个条例草案系点样，就照拎上立法会表决啦。你班友都窝囊废，系嘛？垃圾嚟嘅，依家系。 直接再加辣添啊！睇你哋会唔会反对？ 照系啊，直头原本本咁拎上去，一条修订都唔好改。你够胆反对啊？投票啊！由建制派班长要求主席。记名投票，唔好匿名吓，呢个重要议案嚟噶。屌你老味，平时你哋咁中意揿钟嘛，话要记名投票嘛，由建制派记名咁嘅要求。屌你， 有冇人敢投反对？ 我睇下你有冇人敢投反对，系嘛？你因住啊，俾人话辱华投反对。啊，我系赞成，屌你，我哋讲嗰先，我系赞成，屌你， 我打你。 我冇你泛民咁笨柒啊！屌你啊！唉，冇拉鸠我哋真系， 我绝对赞成啊！ 我哋全面赞成，屌你老味真系嘥鸠气吓！神秘人就话啲老一辈成日话闹特区政府冇用，闹都唔会改哦。咁你又因为咧，你要咧铲除班泛民先喎、啊，你嗰啲老一辈冇乜讲错嘅，你要呢班咁嘅泛民，呢班咁嘅假反对派、扮反对派走晒先咯。O K， 如果你闹政府都冇用嘅，佢哋都唔会反对嘅吓， 即系佢哋都系博政府嘅吓、 啊。所以咧，呢班友，唉，全部垃圾。好啦，我哋听电话好唔好啊？早 好啊， 即系冇讲话咩失唔失望，根本。你啲市民对你哋仲有咩期望啫？系咪？啊，好啦，我哋打电话啦，依家。哇，因为依家咧，话说咧，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是、嗰个 Skype 咧系将嗰啲嘅因为依家咧改咗版啊，你知唔知啊 ？Upgrade 咗咧，所以我唔系咁识用啊。 系。 所以要俾啲时间我。摸索一下，OK， 嗱，依家试下打电话，试打就下睇下通唔通先，因为改咗版咧，实在系依家盲摸摸，喂，我哋依家得翻42.1%嘅嗰个话费。喂，早晨，通唔通啊？ 早晨 啊，系都通喺呢度。 系通咗，喂，早晨，我系神区啊，点称呼啊？呢位益友。 我是 Daniel 啊 ，Daniel 系你好 ，Daniel 请讲、 啊，第一次打嚟啊，希望唔好多多指教啦。 哦，唔好咁讲，大家真系客气啊，真系多谢你嘅来电啊 ，Daniel。 系，咁我咧就过年之前咧就基哥啊成日打上嚟就讲佢啲事迹啊，咁我之前讲过话，帮嗰啲在囚嘅义士啊出嚟之后又点又点啊，然之后想搵人倾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我比较在意一点咧、就是，就系佢即系唔好熟嘅本土派嗰个运作系点啊？嗰个组织咧就要揾个大佬出嚟倾，咁 咁啊，本土派群龙无首咧，就根本你揾唔到个人出台倾噶嘛。就算边一个被代表都好咧，出嚟一定会即系最尾都系俾人众志之德嘅立翻去转头噶啦。咁呢样咁唔熟悉嘅话咧，即系我谂下，即系神区会唔会有俾个平台嘅，或者俾个或者俾个俾啲协助佢咧，系容易认识到呢个本土派。 唔系佢应该系私底下揾啲有心人去帮手，就唔应该公开呼吁咩嘢揾个代表啊，咪俾人屌死嘅嗰个人会吓。 系啊，即系其实就算揾你，其实你一定会有俾人屌。 我讲边个咧？嗱喂，嗱呢个讲清楚先，Daniel。我就冇代表个本土派咧去接触冯剑基嘅，就住呢件事我讲先。 你都唔会够胆去话你自己系代表啦。 唔系，我同埋亦都冇就住呢件事。 大家都系即系叫做迎合聚众咁样去收听你嘅节目我相信大家都系咁嘅啫。 系啦。 就唔会话你系呢个领首领，然之后我哋而家系去听你嘅节目。 唔系首领啦，钟汉林先系啊嘛。屌啊，我唔系啊，大家冇拉我，屌就系啊。 但系个重点系，即系其实我打过嚟系真系想啊，会唔会私底下又好咩都好，即系帮阿基哥咧去了解一下本土派究竟系咩运作啊？因为我惊佢咁样样咧，佢好有心去帮我哋，即系帮本土派做好多嘢啦。咁但系我惊佢系最尾行错方向，或者系有心而但系嗰个。行動咧係有問題嘅，而令到成件事係根本係搞歪曬啦，或者根本就做唔到佢想做嘅目的。咁我又唔想去徒勞無功。 嗯嗯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因為佢如果佢做咁多嘢係咁有心嘅，而成件事係唔好話事倍功半先啦，係根本成件事都唔 work 嘅。咁其實我覺得浪費咗佢嘅心機，唔係好咯。 呢、這个我相信基哥会听到你嘅声音嘅吓、啊，希望佢就会，即系佢，我觉得咧，如果佢要揾人去即系接触嗰啲议事咧，即系我觉得佢要揾翻相关嘅，因为依家其实都有啲组织咧系专门咧去协助呢啲议事噶嘛，系咪？咁我觉得佢可以揾翻相关嘅接头人啦吓、就佢如果公开话咩呼吁揾人咧，好难揾到一个人啊。去嚟到去同佢就住呢一个议题咧，去接触得到嘅。我谂佢私底下去揾人咧，就会系方便一啲。始终系 系咯，即系我希望即系神区你做咗就都唔需要同大家讲，但系我希望即系去私底下揾下佢即系倾下啲嘢咯即系都始终都有个认识噶嘛。 我相信佢会揾到适当嘅人噶啦佢会揾到适当嘅人去倾嘅呢样嘢系。 啊，跟住之后第二样嘢咧，就想同阿租租查询嘅。 系揾你啊， 就系嗰个月历嗰个制作情况系点嘅？ 呢方面有时间可能都会研究下嘅。 点解咧？因为虽然而家个已经入咗2019年啦，咁但系其实我好想咧，就将你嗰啲。制图啦吓，即系制成一个 hard copy 出嚟， 即系屋企自己用噶嘛？ 啊，即系自私用嘅，即系话我谂住去派，我谂住去卖嘅，咁就系真系纯粹自私用嘅啫啦。你始终啲金句咁精华咧，就真系想啊，即系有时唔好记得噶嘛。我人老咗就吓、啊，就真系见到佢啲咁嘅言行举止咧，即系想用翻佢嗰啲句子去。俾个回力镖佢， 唔系阿租租会唔会每个月都先至 update 一次啊，更新一次啊？ 系啊，应该要整个承诺出嚟比较好。 呢排忙啲，等迟啲得闲啲，应该会继续整翻嘢。 哇，会唔会走数啊？ 我拭目以待。 唔会走数， 唔会走数啊嘛？ 唔好啊，唔会走数。我惊好似嗰、那个。唱歌嗰个表演一样咧，唔知拖到几时啊？ 哇 ，Daniel 真系哇 ，Daniel 真系啊，最数啊！你几时听我开始听我哋节目噶？呢样嘢你都知嘅。 我冇话走数，我话走数啊！我只不过我听咗一年半咧。即系我会买呢个中文嘅门票嘅。我想买神区嘅门票都 等咁耐都唔见有得买咧。 唔系，我唔使买门票噶， 等唔住嚟。 唔系，我唔使买门票嘅。嗱，首先多谢你支持郁文嗰个栋笃村。咁另外咧，我嗰个嘅所谓即系嗰个表演咧，其实系类似 busking 嘅啫。吓、啊，就唔需要门票咁隆重啊！你知噶啦吓，我就 系、是。咁我都想有个位坐下啫、啊，我惊 哦， 啊座无虚席啊，连位 都 冇得坐。 喂，我都解释咗俾你听啦，好彩我哋冇搞就因为嗰个 CTU 嗰个嘢冧咗嘛， 死晒噶嘛， 林大雄冧咗啫，啊 po 咗个冧就得啦，跟住 po 咗个赛马会都过啦，梗系要。 我要去 po 咗，我都唔识人啦 ，po 咗度。 啊，咁我又等嗰个体育馆重建噶嘛，十画地一片。 重建我都唔够胆去啊，系嗰度咁鬼邪系嘛？嗰度 系而家唔好去嗰度啦，系我搵就同你搵个人去拖离开啊，好。 拖离开要睇下嗰啲歌有冇侵权得喎吓，啲资金好麻烦噶，你知我俾人哋 mon 实噶嘛，针对噶嘛，知唔知啊吓？ 啊，跟住同埋咧嗱，就讲。啊、第三样嘢就系、是，其实最近热狗咧，好似城区就监察嗰个力度咧，就好似轻咗喎。 哦，嗱，因为呢个咧个问题系点解咧？因为首先咧，我哋监察热狗嘅专员咧，其实就系陈兴旺嘅。咁但系陈兴旺咧，佢就近排咧都比较忙碌。咁啊，对于热狗嗰啲节目咧，佢就都冇乜消息话俾我听。 唔系佢嘅节目喎，即系啱啱听个节目，我唔知道有冇 miss 到啦，即系正话， 即系 有个sit down comedy 啊，就走去日本嗰度厨房自己下厨啊，当食好西啦吓，嗰度好似都冇提及到喎。 即系点啊？即系佢哋嗰个。嗰、那个所谓 受惠私房菜啊嘛， 吓，唔系因为嗰啲要订要先至俾钱试下睇噶，所以就我就唔知咯、 啊。但系嗰、那个佢哋嗰个截图咧，就即系见个 Facebook 就截图咧，就有提及到嘅，但系就即系如果冇即系 miss 咗个 post 咧，就好似大家都唔知道啊最近热狗嗰个事情系点咯。 我哋会之后会陆续加强翻对于热狗个监察嘅，尤其系今年嘅十一月咧。啊就会有呢个区议会嘅选举咧，咁我哋仲会咧，尤其系重点监察咧，因为我哋依家见到有一个人咧，就系、是、磨刀霍霍啦，就喺呢个，我相信佢会准备咧就参加大埔区议会嘅选举，嗰、那个咧就叫做 系 赖希健啊，嗰、那个叫咩？ 黄少健 啊，黄少健，屌我只嘅赖希健， 因为咧佢啊嘛， 佢咧系啦，黄少健咧就系、是、因为佢响呢一个百无禁忌嗰个节目嗰度咧，就见住佢嗰啲嘅党友啊。就奶嗰个嘅手机个 mon 咧，就系一个模拟嘅閪部 ，OK， 系啊系， 咁咧，咁你知啊，有件事噶嘛，咁佢咧就视若无睹啦吓，仲喺度嚟即系附和啊，喺度陪笑啊，咁咧非常之不雅嘅，咁我哋咧就会有一啲嘅啊运头堂嗰啲嘅益友咧，都会睇下到时点样可以将呢件事咧话俾啲街坊听嘅吓、啊，即系佢奶閪件嗰啲嘅事迹啊。咁呢个我哋加强翻嘅监察，咁但系咧其他选区咧，我哋见到佢哋都开始系有少少咧系气急为兵啊，因为咧就比如话你一个嘅筲箕湾嘅选啦， 都唔见咗人啦， 系啦，好多选区咧都唔见咗人，咁啊郑锦满又潜水啦，都直头系冇晒消息啦， 系啦，完全见都见唔到啦， 咁又好似咧屯门嗰个咧都唔系咁活跃，咁我哋会陆续咧会加强翻咧对于热狗嗰个监察，务求咧佢哋咧即系。即系希望佢哋系全军覆没啦，系咪？即系喺呢个选举嗰处吓， 系、啊、好好啊！咁我拭目以待啦，因为 基本上我哋 咧就系即系都系听城区节目先至更新到咁多资讯啊！ 我冇咁讲，我哋都系希望可以集中翻嗰啲嘅即系政棍嘅嘢咧，可以一个礼拜咁样同大家分享一次啦。因为热狗嗰啲咧，我哋唔会疏于监察佢嘅，但系因为最近佢嗰啲节目咧，我哋都。觉得冇乜嘢好讲，但系咧，如果佢哋参选咧，就一定会将佢啲事迹咧，就会同翻啲街坊讲嘅。咁如果啲街坊嗱，你唔好以为话我哋咁样讲咧，佢哋会对于佢哋嘅选情有乜影响？可能啲街坊中意奶閪嘅会投佢噶，屌真系，呢啲唔知噶，呢啲系。 唔系，你知道就系呢啲有啲恶行啊嘛，即系正经事就唔做咧，呢啲嘢咧就做唔尽咧， 系 啊，根本就系即系为咗个三万三而去啊。都唔知系做乜添啊！即系又 呢个民生就唔搞嘅，走去纯粹为钱啊！啊！投票投票投票，跟住就攞个三万三就代代平安嘅，会又唔去开咁样样。 系，明白。咁好啊，喂，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先啊 ，Danny。 哦，多谢晒先啦。 O K， 好，唔紧要，多谢你，拜拜。 嗱，多谢，拜拜。 哇，佢话自己拉布。 自行剪布 啊！剪布啊！呢个益友，好啊，我哋听下一位嘅益友电话啦。啊！我哋唔会唔监察佢，因为佢始终选举咧，佢哋都会出现噶吓。 系，佢哋会自动出现嘅到时。 好啦，咁我哋依家咧就拨通俾下一位嘅益友啦。嗱，暂时咧，依家我哋更新咗嗰个 Skype 嘅最新版本咧，依家都运作得都颇为顺畅嘅，都原来都唔系好难控制。但系咧，就国际长途咧，我哋都要。睇下点样打，因为依家暂时都系本地嘅电话啫，吓、啊，电话就正在系接通当中噶啦。咁啊，似乎咧呢位益友就系、是、电话就未必通、啊、，OK？ 诶，有 哦 ，OK， 嗱呢位益友唔通啦。哇，呢、這个 cut 线原来快过旧嗰、那个版本噶、啊。 即系唔惊爆你电话出嚟， 系啊！即系呢个唔惊爆电话，你知旧嗰个系比较迟钝噶嘛？ 要人手要声， 手要声，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即系呢个咧陈伟业式嘅方法，要不停爆陈伟业个梗，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 喂 喂 喂， 无私无私无私， 唔得，咁你变咗闹益友噶嘛？ 系啊！ 嗱，下一个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噶啦。早晨，点称呼啊？到你啦，早晨。 我系啦，先喺个大花市旁边熄咗嗰个。 嗱、啊，你可以瞄咗个收音机先吓。好巴闭，我哋都冇收音机嘅吓。好啊。 系，我先过上个礼拜打嘢，系啊。 哦，郭生你好，早晨，请讲啦吓。 系，系我嗰度张鱼嘴男唔系我啦，系算得高安埋啦。 哦，张鱼嘴， 突然间唔知慢慢变咗去中饭，我都唔知点解。 哦，喂，多谢你支持 啦。今日听简单少少啦，即系呢个讲下呢个有七一条，我应该知我边埋噶啦。 咩话？ 讲有七一条啊？ 哦，就呢个杨岳桥吓。 系，即系。即系我印象中，佢唔知系好多次噶啦，即系啊，好初标啊，唔见人啊，嗰啲咁样，即系佢冇投错咁投错，投输嚟咁佢常见人嘅，即系我就系想问佢呢个字咯，我顶你唔顺啊真系。 因为咧，杨国桥即系多次唔翻工啊，真噶吓，即系呢啲如果一般打工仔咧，当佢旷工噶啦，已经系。 系呢个系咯，间间公司我都知过。即系公间公司都会有呢个即系旷工个手法嘅公司嚟嘅，系啦，呢个就啱知道嗰啲打工仔女啦。 系啊， 咁就即系好简单讲一句嘅，即系你讲过你公开时可能系和解嘅，你第一件事即系唔该你俾人觉得你份量系值得待先啦。香港市民想唔想选一个？即系成日抗工嘅议员，你大佬，即系如果你可以，你抗工继续可以当选，系咪即系鼓励各位打工仔女成日继续射波咧？ 系， 即系我谂讲嘅都差唔多啦，今日即系系咯。 O、okay, K， 喂，咁我多谢晒电话先啊，郭生。 系好，唔该晒， 多谢你，拜拜， 拜拜。 咁啊，郭生咧就系即系都好不满啦吓，对于呢一个嘅啊杨岳桥啊，咁因为呢啲咧，一般如果我哋。打工仔女呢见到有个咁样嘅人呢一般都旷工啦当系大佬长期又唔上班啊又唔知去咗边啊又唔投票啊。因为其实投票呢就系一个基本嘅佢嘅使命啊。或者我讲咩呢佢基本上返工都系投票起码屌你嘛佢作为一个上班嘅一个其中嘅一个即系task 一个工作嚟噶嘛系，点可以唔做嘅啫？ 系 嗱，有一个益友咧叫做神秘人，佢话钟汉林有乜论述？ 佢话冇论述又冲出嚟做本土领袖，好心收皮，黄之锋都好过佢。我唔知道，你问下佢，我点知道？我点知佢咩论述啊？我净系知道香港民族论就垃圾，因为香港民族论讲一样嘢，同阿张超雄系不谋而合嘅。佢哋就话要搞一个所谓公民民族主义，咁点样定义咩为之香港人呢？就系话如果嗰个人，哪怕佢系家逢啊，或者肯亚人啊，啊或者系宾妹啊，或者系呢一个越南仔啊，等等等等，包头佬又好咩都好，如果佢系自行承认话佢系相信香港嘅核心价值，嗱、啊、我唔知佢哋嘅所讲嘅核心价值包括啲乜啦吓，咁、啊、但系佢话只要佢哋宣布话自己系相信香港嘅核心价值咧，咁、那、嗰个就已经系香港人啦。嗱、啊，我唔同意噶。咁如果唔系咧，香港人咧好多人噶啦，你知唔知啊？几千万都唔止啊！咁所以咧，呢啲咁样嘅嘢太过乌托邦式咧，我唔会系赞成嘅吓。呢、啊這个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啊。咁但系至于你讲嗰个人有咩论述咧，你即而问翻佢，因为我不能够代表佢咧去回答你嘅问题嘅吓、啊。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继续咧接听益友嘅电话啦。嗱、啊，电话号码81912047。81912047是有130条线的，我们现在就是打给下一位的益友、啊、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最新这个版本它依然认不到五字头的电话的，是即是比较麻烦，要我手打回个 number 进去的。好了，早晨，怎么称呼啊？ Hello， 大哥，早晨。 早晨， 我是 Jason。 哦 ，Jason 你好， 喂 ，Jason 你 好耐冇见 ，Jason， 你好，好耐冇见，好耐冇见。 喂，你系呢一个讲唔讲得噶？你嗰个身份系 你讲啦，你 系呢一个恒大嘅编委成员嚟嘅，编辑嚟嘅，总编辑嚟嘅，系咪啊？ 我唔系总编辑，我系前公关嘅。 哦，前公关 OK。喂，你经常俾阿长毛贼欺凌嘅喎。 朋友嚟嘅， 你俾阿梁国雄喺个网路欺凌嘅、哦，又闹你啊，又剩嘅、哦。阿Jason， 嗰个好耐嘅喎， 好耐啦， 系五月开始咯，系啊。 佢好似贴张贴你哋嗰啲 share 佢个 profile pic， 佢 share 你哋个 profile pic 个网路欺凌、哦，作为一个手段、哦，好搞笑、哦。 系啊系啊，之后系咯、啊，但系之后，但系自从嗰次之后咪。不停得闲，咪听下佢玩下咯，留下言咯，咁冇乜所谓嘅。 但依家俾你听到黐晒线喎，好似一条筋。即系你哋要日日咁样猛踢佢两角胸咧，搞到佢而家 short kill 咗。你系咯，玩玩具，你哋适宜系适可而止。啊！唔好玩残喎、啊，玩具 short kill 咗以后见佢。 啊！唔系梁哥，阿长毛咧，佢咁嘅，佢而家就暂时唔复合咯。即系你要等佢一啲咧，可能系一啲大啲嘅 crisis 咧，咁佢就会出嚟。 系唔系啊？喂，佢好似有去嗰个咩什么集气大会噶，天下为公搞嗰个啊？ 佢系啊系啊系啊，佢唔系佢而家佢每一日行踪咧都知嘅，因为我唔知点解佢 Facebook 咧一 share 嘢咧，咁我就会收到 notification。 哦，你可能 check 咗啊？嗱，呢啲真系益友啊，你系佢嘅益友，你知唔知啊？我唔系。即系你而家每日暴杀啊梁国雄啲行踪。就 Facebook 通知你，咁啊都几好喎、啊，咁你就知道晒佢做咩喎每日。 系啊，唔系，包括佢而家个 Facebook 就多。 喂，但系我建议你咧 ，Jason 啊，我都建议埋你同埋 JoJo Wu 同埋陈兴旺咧，暂时唔好玩到 short 咗跳咗掣咧，一阵间变咗黎文乐咁唔玩咧，咁好冇人嘅，知唔知？ 等你出嚟再话，再选啲再玩。 嗰阵时黎文乐就俾我玩到跳咗掣 short kill 咗，跟住话退选唔玩啦。你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嗰阵时我好记得， 佢隔咗三年先出翻嚟， 佢隔咗三年先出翻嚟 short 到，因为佢要喂大佬啊，佢要静养啊嘛，要疗养啊，大佬俾人玩到 short kill 咗，你明唔明啊？ 讲起黎文乐，佢之前系咪选社工啊？嗰个咩？ 哦，嗰、那个社工咧，佢社工嗰个有一个嘅即系好似社总嘅，佢有一个嘅执位嘅，咁佢低票落选噶，佢系吓，佢系低票落选。 哦，但系佢 但系佢最屘都输咗噶，我记得 系咪低票落选咯？咁佢依家咧就去咗呢一个嘅安达臣啊，嗰边咧系去做地区噶，所谓吓。 O K， 系唔系？我见佢，因为佢而家呢排先再蒲翻头咧，我唔知佢又搞过啲乜嘢咁样。因为 依家想选区议会吓， 唔系佢自从咧俾人话系涉黑人之后咧，咁之后有一排都冇睇过佢啲嘢咯，系啊。即係直到係呢一排，我見到佢好似又話出嚟選啦，咁我先去再去睇下佢有咩新動向咁樣啫。 嗱呢啲咧，阿 Jason， 我同你講啦，就係、是。一啲所謂學民嘅氣象啦，呢啲可以話係氣出嚟啦，基本上係即係俾阿黎，即係黎文樂呢啲基本上係俾黃之峰咧遺棄嘅、拋棄嘅。如果黃之峰係保佢咧，佢係可以出選九龍東嘅，但係黃之峰唔保佢，咁佢咪玩到俾人玩到 short 咗咯。嗰陣時，因為佢做嗰啲所作所為，亦都係極之乞人憎啦，係咪？好啦，咁咧，佢呢啲人咧，其實佢同張秀賢嘅命運咧都係一樣噶，係一個嘅悲劇人物。咁佢哋咧就好恨咧去从政嘅，做议员嘅，但奈何佢哋嘅魅力又不足啦，个样子又即系比较抱歉啦，系我难听啲讲啦，即系叫做系咪啊？咁嗰个包装又唔够阿杨岳桥咁好啦，叫做系咪？即系起码得不到咧，就系阿杨雪莹嘅垂青啊，就话佢个 package 好好嗱，佢哋咧都得不到呢个赞赏嘅，甚至乎咧。阿李慧玲咧好违心咁样咧去赞赏阿张秀贤咧系后生靓仔嘅时候咧，工党个阿姐啊都喺隔篱咧真系耻笑嘅，都系即系不屑阿李慧玲咧呢一个嘅讲法嘅。咁所以咧呢班友佢个吸引力又不足，但系佢又好恨从政，咁佢咧都系走上咧呢条不归路咧，就系悲剧人物嚟嘅。呢两个都系，因为佢哋又唔肯服从啊。阿黄之锋嗰个嘅摆布啊，又想独当一面，但系佢哋又冇咁嘅能力，咁所以咧就系、是、都冇办法噶呢样嘢系吓。 系、啊、你讲起咧，佢个即系啲泛民咧，我发觉啦，即系佢呢几年咧，其实真系好中意成日去做一种造神咁嘅形式咧，即系将一个嘅候选人又好，将一个泛民嘅例如政治上咧，将佢塑造成咧好似神咁样。然后咧就会系去咧，就系、是、去推销俾啲选民，就话你投佢啦，你投佢咧就等于解决晒所有问题嘅。 嗯， 佢而家再唔系咧用一种政，当然佢有用政治嗰种立场去做嗰个选事，但系比较多咧系做一种造神运动啦，可以咁样讲嘅。 系， 咁就你已经唔系选紧议员，你系选紧明星啫嘛，即系你选话哇如果你叫我做靓仔嘅，咪选佢咯。啊！點解佢要入立法會啊？點解佢關事啊？因為佢靚仔，因為根本就唔合邏輯。但係我發覺 呢個不符事實。 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泛民嘅支持者好受落佢哋呢套，都可能佢外判咗個腦啦。但係真係唔知點解，點解佢可以咁受落咯？ 咪都係真係嗱，你講呢樣嘢真係㗎，我同意㗎。佢哋外判咗個腦俾呢個蘋果報嚇、啊，我同意㗎。一到依家呢一刻为止，苹果日报都冇发动对于杨岳桥嘅批判啊嘛，所以啲友仲系盲粉乱死撑啊！只要苹果日报发动对杨岳桥嘅批判咧，咁嘅时候啊，佢哋咧就会开始咧批判杨岳桥，等于冯剑基嘅下场啫嘛，因为佢哋直头系将个脑俾咗传媒啊嘛，吓外判咗俾咗传媒啊嘛，佢哋唔使思考噶啦，吓、啊、咁所以就系、是、你讲呢样嘢啱噶 ，Jason。 系啊，所以之前咧，我系记得咪嘅六月定七月嘅时候，咁我写一篇文啊，咁啊摆咗上去呢、這个，摆咗呢个嘅咩众新闻啊，咁然后咧就同人不善啦，咁同人不善啦，因为我个嗰日我记得系点解会写呢篇文咧，就 系、 是、因为个议事规则修改头，系啦，咁然后我就喺度插泛民无心乱善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嗰个同我不善嗰位作者咧，咁佢就。去講咧就話泛民佢坐喺度投票，即係大個嘅意思啊！投票坐喺度，你唔好理佢有冇抗爭，總之佢就投票，佢宣示咗立場就已經 OK。但係而家嗰個嘅趨勢咧，我發覺就係去到就話，原來既然咁簡單投票宣示咗立場，就 做唔到啊！ 就可以係當係一回抗爭嘅話咧，咁我就。 我就叫佢咁你收皮啦，你收皮啦，係咪先？即係你冇可能話你係反對派嚟㗎嘛？你反對派，即係可能你話公民黨佢嘅參政，佢哋成個黨嘅最終目標係成為香港執政黨。呢個佢哋之前創黨嘅時候佢講，但係好意思，你而家當時你係反對派，你就應該做翻你反對派嘅嘢。我唔理你掟杯掃台點樣好，你呢啲係要做㗎啦。我唔咁你唔做嘅話，咁你學咩人做反對派 啊？ 係咪先？咁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泛民的支持者，你是要繼續去這樣去維護他，就算他不抗爭，你都是要繼續去維護他的不抗爭的所謂，那我覺得那你整個泛民你可以執了他咯。 是，都可以執了，不得住，他要出糧的，不可以執得住的，現在 是。啊、那當然 他出糧，他現在要他出糧，但是我覺得你隨便來說應該執了他，真的，哦、即是你不可能在這裡繼續思維掃山咯。 啊咁依家佢哋都事實上係即係依家我都好懷疑佢哋依家仲喺個議會嗰度做緊乜嘢啦，係咪？你講到話頭先你同你不戰嗰個人講話，佢哋去投咗票就已經盡咗責嘛？唔好意思啊，佢連依家盡責嘅機會咧都越嚟越少啊，因為佢哋都選擇唔翻工啊，唔上班啊，依家嚇，即係佢哋有啲咧最好笑，你話佢投反對票就代表咗佢做咗嘢咧，有啲投贊成噶。啊！有啲投棄權 嘅，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問題啦。你冇可能，你反對派，你梗係第一件事就不問啲人去反對噶啦。你唔叫咩個反對派？嚇，係咪先？咁你唔反對，你學咩人做反對派啫？你反對派就算係呢個議案有幾啱都好，你為咗實行政府，你就要不惜嘅手段，你就要去反對噶啦。 嚇！ 但係。好可惜就 是 现在这些 so-called，因为你这个呢 Jason， 因为他们为什么不会做你所说的事呢？因为这样东西就很容易他们会堕入了一个的迷思，就是他们不想被人家批评他们为反对而反对嘛，所以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咯。 反对派就应该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嘛。 可能他们将 我是为了选择这件事 是。这个呢可能他们的定位呢都已经不再是反对党了。嗱，呢个咧你就要真系呢样嘢，我都唔知道佢哋依家泛民嘅定位系乜，佢哋或者自己咧都唔想好清晰咁界定，因为佢惊住佢哋宣布自己作为一个反对党或者反对派嘅时候咧，佢哋会走票啊。咁你只有班友系即系比较温和啦，尤其是投民主党嗰班友，嗱，佢哋咧未必会肯噶，吓，佢哋未必会肯承认噶，话自己系反对派，吓。所以他们不会学似你这样说，为了制衡政府都要反对咯。是， 所以他 们也都根本上是没有一个目标是去制衡政府，也都你看不到，我就看不到了。怎么制衡政府？你只是说国歌法已经是了，他怎么制衡政府而已，都没有做，他没有做到这些事情的。 说起国歌法，我想我不知道學界會怎樣做，因為 我就覺得就是即係你學界的你都是反對，都是一定要反對國歌法，但是你泛民你肯不肯拋返我身出嚟去做呢？那我覺得如果他會在，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在立法會大選之前會做成這樣起，但是我覺得就是收花到現在，到現在我的觀察我都覺得他都不会再去， 应该不会的，因为这些是会对于他们份工作很有影响的，因为怕着 DQ 的事他们是不会做的，这些是有危机的，我相信他们不会做。 是，所以你说你怎么去，就是这班这样的收割泛民，你怎么去定位自己是一个坚实的，打着民主旗号的一个政治派系，你连一个摆明是违反了这个所以国歌法是根本是违反了你自己香港本身你的言论自由，这个最基本你都不去做的时候，你只是为了选票，你都为了你自己的议题，为了你那九万八，那你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叫他们，就是你回来，你总辞你又不肯做，是不是？ 当然不做啦， 收皮 蚀晒本啦， 叫他们。 好，喂，Jason， 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好唔好 啊？好啊，好啊。 OK， 多谢你嘅来电，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就真系好多嘅益友嘅声音啦，我哋听到系咪？ 咁咧继续听电话，我哋继续听电话之前咧，就系、是、即系都想讲下咧，就系、是、喂呢啲咁样嘅，即系 D 一百啊，你作为咧即系近排冇乜本土派嗰啲头面人物上去啦，依家系咪啊？即系冇， 你讲完之后都唔敢上。 唔系呢个系郁文讲嘅，话唔好去 D 一百。哇，系啱嘅，你点解要去 D 一百嗰度和解啫？嗰啲友系咪先？嗱，因为冇人去啦，咁可喜可贺嘅。啊，即系咧，起码咧呢啲咧就叫咩咧？输人唔好输阵啊嘛，系咪啊？你阵都输埋，你真系冇搞错，真系你唔可以咁样啊嘛，分崩离析都唔可以。即系虽然系依家冇一个所谓好，即系冇嗰阵时2016年咁样有一个即系话所谓有个本土嘅阵营系嘛，但系你都唔好咁样走去和解啊，和咩解啫？系咪先？啊，即系啊，今日唔系想讲呢样嘢嘅，即系呢、這个即系赖过啫。就想讲嘅就话你 D 一百，喂，你又系咪可唔可以是其是非其非咧？对于杨岳桥呢啲，嗱，你如果真系作为一个泛民嘅一个即系所谓嘅外围组织又好，周边嘅友好媒体又好，喂，你都要肩负起作为传媒嘅一个监察作用啊嘛。你未必可以，即系你未必会好似郁文啊咁样咧，去批判杨岳桥嗰啲言辞冇咁辛辣。或者冇咁道肉唔紧要㗎，因为你讲嘢都一嚿嚿㗎嘛，李慧玲你想学似郁文咁样讲啦，咁到 point 你都讲唔到啦。咁但係你要讲你系唔系都要作为一种循循善诱啊嘅一种嘅方法嚟到去即係劝喻杨岳桥多啲去上班，多啲去出席会议，同埋多啲去参与投票呢？嗱，呢样嘢你作为嗰个嘅所谓友好媒体，你係应该要咁样去做㗎嘛。是不是啊？如果你怎样去，即是那你咪会令到那些你自己那班黄丝那班咁嘅基本群众都会失望啦，是不是啊？ 是啊。 你作为他的友好媒体，你应该要点出他这样东西，你未必需要很大力地批判他，但你都要话返俾他听，你需要喂是不是需要多啲返工啊，是不是需要多啲出席会议啊，是不是需要多啲参与投票，你要这样话返俾他听啊嘛。是不是，尤其是你八婆零添。你应该有咁嘅责任噶，因为佢就唔会听我哋啲节目啦，梗系泛民嘅，但系佢会听你噶嘛。咁你作为佢友好媒体，你系咪应该指出佢哋嘅不足，话翻俾佢听，等佢做得好啲咧？嗱，你都冇咁做喎，系咪啊？你成寨嗰啲系一味喺度闹政府、闹林郑、闹条毛咩？林郑我认为佢好伟大添啊，所以你嗰咪元旦游行咪冇人去咯。艺高人胆大，人哋专登推阿姚松炎出嚟俾你送死。喂，而且佢喺个立法会嗰度，佢用咗呢一个咁嘅方法，佢引述翻嗰个投票记录去踢爆你班政棍，根本上全部都窝囊废，你自己有份赞成嘅嘢，自己唔认数。嗱，呢个咧真系好嘢啦，真系强势领导啊！我认为系，即系你就算几唔中意佢都好啦，佢呢一样嘢真系做得好、啊。喂，你班议员系有份赞成嘅，呢一样嘢系提升嗰个长者综援嗰个门槛，去到65岁有份赞成噶嘛？你哋佢踢爆翻呢样嘢出嚟啊嘛！几好啊！呢样嘢我觉得做得唔错，嗱，呢啲是其是，做得啱嘅呢样嘢系嘛，做得好吓、啊啊，包括系你呢一个嘅莫乃光，即系要读得啱啲，你有，同埋李国麟，同埋呢一个梁啊，唔系梁嘅枪啊，呢、這个系 梁嘅枪， 梁嘅枪系啊，梁嘅枪啊， 枪， 梁嘅枪就唔系呢一个叶建源，叶建源系弃权啫，嗱、啊，呢啲三条磨碌。是有份一起投赞成票的嘛，财政预算都讲鬼啊，啱唔啱啊，你呢班城寨走去闹林郑，你唔闹呢三条友，你走咗三票嘛，点解你唔闹莫乃光啊，唔闹得㗎呢、這个。啊呢个咩咁特殊啊，唔闹得㗎。 呢个真係几难闹。 我哋唔好笑人，你唔知你笑乜？咁梁继昌咧，吓呢啲咁难得嘅，即系唔该你啦，大佬，你嗰啲城寨一味就喺度嚟，即系护短啊！你就系利用咗所谓林郑用呢、這、一个。即其实我觉得咧，佢所讲呢样嘢都系冇错。首先，你呢样嘢判断，嗱，我哋判断一件事嘅是与非咧。首先，林郑讲呢样嘢，佢有冇错先？ 佢系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嘅陈述，佢话翻俾你听，你哋系有份赞成嘅呢个嘅议案。咁你闹佢咩啫？你呢个城寨，你闹佢咩先？即系你闹佢讲呢样嘢，话佢阴湿啊？你冇睇文件啊嘛，系啱唔啱啊？你可以闹佢其他嘢，话佢诶点样诶，即系佢个态度唔好啊，各样都得。但系你就住呢一件事呢、這个论点，你冇得闹佢嘅。佢讲嗰句说话，你冇得闹呢一句嘢噶嘛？啱唔啱啊？你唔可以话咩？佢九百几页当中七百几页其中有一段系写咗啲咁嘅嘢，就佢阴湿，你冇得咁样闹，因为呢个睇文件系作为一个民选议员一个代议士。佢应有嘅责任嚟噶，你冇得咁样批评佢，冇得咁样闹佢嘅系，因为你唔睇文件系你嘅错失啊嘛，你嘅缺失啊嘛，系嘛？咁所以咧，真系佢哋即系你呢啲咪城寨又好咩都好，你哋对于杨岳桥，佢哋家佢即系都唔系今次只不过是一个民意嘅爆发点啫，系因为佢连自己提嘅动议都缺席啫。佢之前已经多次唔翻工啊，唔投票啊，咁呢啲嘢你哋有冇去作为一个友好媒体一个嘅温馨嘅提示咧？吓、啊，冇嘅、啊，一味一系护短啦、啊，一系当唔提就算数啦、啊，吓、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啦。嗱、啊，呢啲咁样嘅态度，你作为泛民嘅友好媒体咪失败咯？你都肩负唔到嗰个所谓传媒嘅责任，系嘛？你咪护短啫嘛，净系。 你盲目护短， 乜你盲目护短？咁怎么听你啫？系咪先？喂，你要指出翻杨岳桥有咩问题啊？或者你认为佢唔投票唔出席有冇问题？你都要讲噶嘛？你个基本立场系咪啊？ 系咯， 唔讲嘅咁咪即系嘥气啦。即系我希望佢哋作为主持人都要应该要提出翻呢一方面嘅意见啦。就算你唔讲啊。啲市民会点谂啫？系咪先？佢哋都会即系思考到话，就算听你嗰班嗰位所谓黄师啊，有啲都顶佢唔顺啦，咁样系咪啊？你都要作为一个宣示渠道，你都要话翻俾佢听。好啦，早晨呢位益友点称呼啊？ 喂，早晨。 系。 系。你好。 你好，点称呼咧？ 系 Vicky 啊。 Vicky 系，请讲啊。 系。系想同你倾好啦，礼拜不过。 但 系都系 打唔到，唔紧要，依家打到啦。 好，即系多方面想同你倾下啦。 系， 嗱，其实咧，嗱，我讲远少少先 啊。 即系咧，成日都讲，嚟紧投票2020年系点样，即系检讨啊，呢样嗰样。其实咧，即系我所见解就系话，我向。2020年，你泛民或者边个发咩人出嚟都好，都系输噶啦，都系输噶啦。你睇建制，你打个陈子康出嚟 啊？唔系你嗰个输咧，系佢唔会输晒嘅，因为喺比例代表制底下咧，佢哋点都会赢翻一啲嘅议席嘅，系唔会输晒嘅。 唔系，听我讲啊。吓嗱啊，其实咧，我就应该话啦，重新培育嗰一班。后生嘅，咁我话出嚟。 喂，你可唔可以对咪少少啊 ，Vicky？ 点解听唔到？ 你可唔可以对咪少少啊？ 我哋都对到只啦，即系攞住个电话噶咯喎。 OK， 系，你请你继续啊。 系啊，即系2020年咧，呢个选举咧，点我输就输紧嘅啦。 吓， 睇喺我嘅角度睇，其实就系话配合翻2025年嗰一届。嗱，咁我而家由呢小朋友开始，可能你由初中，一路由细背书，重新背书过一啲民主嘅知识俾你话俾你听，应该点样去做？ 吓、 啊，你见到唔得？ 我唔系好明喎，点样2025年，即系2024年嗰一届，我哋应该要点样做啊？你话？ 即系由重新由嗰一届嗰啲小朋友开始啊？ 唔系，我想同你讲咧。就算下一年嘅立法会选举换届咧，泛民都唔会输晒嘅，佢都会有廿零个人入翻去嘅，点都会有廿零个人入翻去嘅。 但系即系讲一句啦，佢好似佢哋话斋冇用啊嘛，同我讲嘅，点解唔喺周边或者重新嚟个建立个一啲意识俾佢哋， 喂，你建立啲意识俾边个啊？阿 Vicky 唔系好明啊。你话要建立啲意识俾边一啲人啊？ 嚟紧嘅一班同学，中学生。 中学生，佢如果佢系宣布话自己系本土派嘅，佢都唔会有得机会俾佢参选噶啦。边一届都冇用。 咁可能有中间可能有好多变数噶嘛，唔系话唔要本土或者咁啊，你先至可以参选噶嘛。 当然我当佢可以参选啦，咁有咩咁同泛民2020年嗰一届有咩关系呢？佢当然佢哋边个都可以参选㗎啦，呢一个系冇问题㗎。 即係话即係话招好 又 好，乜都好，一次就 通咗一条案。我唔明喎，点样咩招土啊？即是2020年你是呼吁啲市民唔好投泛民啊嘛，你意思 係。係呀，即係冇用你。 喔、 哦。无论你等住啲资源落去都好啦。 吓、啊。 讲乜人出嚟都好。你根本就唔夠现在嗰班人。 吓。 去去抢住位嘅自动力。 吓、 啊。同埋你就变得多人都变咗个少数嘅时候。我不如就话俾几年佢哋叫 佢玩 啦，佢哋玩 晒 噶啦。 吓、啊，咁你即系，咁你即系叫泛民唔可以选啫，佢哋都唔会睬你啦，系嘛？ 咁呢个就睇下大家，咁呢个出嚟，即系大家肯唔肯去做呢样嘢咯？ 肯唔肯去做咩啊？ 即系肯唔肯去舍得嗰嚿钱啊？ 咁啊，梗系当然佢哋泛民系唔会肯去放弃嗰嚿钱啦，你可以放心都得啦。吓、啊，佢哋一定唔会放弃噶，一定会继续选，点会唔选啫？ 即系咁讲啦，我自己都有个地方系呢个 share 里边嘅节目啊，出嚟都俾啲同学啊，一齐听嘅。 系 系。咁但 系 咧，好多时就系发觉。我介意啊， 系， 我又觉得就话又，佢嗰啲系要重新由最基本，由翻班小朋友开始，再建立个话俾我听个嗰个制度应该点样，做人应该点样去做。 吓、啊，咁冇问题噶，依家你可以一路照住 keep 住讲啊，呢啲嘢，我哋都 keep 住讲啊，呢啲嘢系， 唔系即系话有啲嘢啊。粗口我觉得冇问题嘅、 啊， 我都觉得冇问题嘅，都系讲少啲妈妈， 吓、 啊、系真嘅。 冇啊，我哋今集都冇讲啊。 系啊，即系咁样，即系提一提啫。 吓、 啊， 哦， 系啊， 吓、 啊，就咁咯。 OK， 好啊，喂，咁啊，多谢你嘅建议先啊，Vicky， 好唔好啊？ 好好好。 OK， 多谢你电话。好啊，咁啊，哇，喺我哋都。即系需要翻粤语嘅传译员啊， 要字幕啊， 唔系咁，我觉得阿 Vicky 嗰个嘅佢个想法就都系太过理想化啦。佢即系意思就话叫泛民2020年咧就唔可以选，就隔一届咧即系所谓即系卷土重来吓。 有佢哋对呢个国法呢、這个， 知 道佢哋冇 啦吓，话俾你听系咪？一阵间有咩培养啲中学生走去？咩正確思维啊，叫佢哋去参选啊。首先我呼吁呢，唔好叫中学生去参选啦，係咪啊，咁后生。佢出到嚟我当佢21岁我由佢选啦，唔可以选啦。呢啲工唔係人做，我讲过好多次。立法会议员呢啲咁嘅工係唔係人做嘅。吓、啊、尤其是唔係靚仔做嘅。喂，靚仔血气方刚係咪，嗰啲靚仔靚妹点会做选议员咁笨柒啊。啲议员应该俾佢啲咁嘅性无能啊，啲人去做嘅吓、啊，或者冇乜嗜好啊，乜嗰啲，你即系一个靓仔靓妹做咩立法会议员啊，大佬 咩自由咯，冇错， 不如做神父好过啦，系咪啊？做神职人员好过啦，点会做呢啲咁嘅位啫？前居可鉴噶啦，冇害啲靓仔啦，大佬一个叫个金乃威，喂，沟个助理啊，定点啊？手都未拖到啊，未摸到啊，应该拎上立法会聆讯啊。民主党嘅陈家伟去香槟大厦召妓，俾报纸影到前途尽毁。呢、這、一个民主党前民主党嘅何伟图去东莞召妓， 生到成身嘢。好啊，如果佢唔系民主党嘅，点会俾人影啫？屌你老味，真系 唔系 悭啫嘛。喂，做太多啦呢啲咁样嘅例子，即系咧唔好害咗佢哋啦，系咪？系嘛？即系啲后生仔、后生女，我建议咧唔好去从政，唔好太过后生去从政，系嘛？啲咩精彩嘅佢哋啲人生系嘛？我成日都举个例子就邝俊宇，佢一焗住要娶阿杨树莹嘅，迟早边有得拣啫？系咪先？即系我讲嘅啫，呢个系我唔知系咪啊吓，估下咋吓？即系呢啲系唔好害佢哋啦，我觉得系吓、啊，即系啲后生仔女系嘛，点会做呢啲咁嘅工作噶？仲惨捻过即系封盛系嘛？嗰啲咁嘅道德要求系咪啊？即系唔好啦，呢啲系嘛，冇俾啲嗰啲即系。废人做啦呢啲工系咪啊？啊，即系陈家伟啊，去访谈，即系叫鸡叫鸡啦，系咪？即系叫鸡，我唔会嗱，我唔系道德重整会啲会长啊成员啊吓，我觉得冇问题嘅，去叫鸡。个问题佢民主党嘅总干前总干事啊嘛，佢叫鸡嗰一刻系大佬系嘛？太过即系呢啲又唔系一靓仔靓妹做，应该靓仔咁去做爱啦！屌你老尾，真系做立法会议员咁卵睇唔开，卵笨柒！你点解叫佢去做啊？你仲话灌输啲正確嘅知识佢？屌你乜梗系嗰啲中坑啊咁先开始去做啦，系咪吓？做议员个人生阅历又冇咁多，靓仔靓妹真系做议员，你真系嘥时间啦！俾啲政棍去做啦，嗰啲议员系咪？我又极力咧唔支持噶吓、啊，你如果你问我就吓、啊，因为呢啲工唔系人做噶嘛，知唔知啊？吓，事实上唔系人做嘅吓，咁、啊、你睇下嗰个某人就系啦，系咪啊？咩街啊？嗰条系咪啊？雪厂街啊？即系冇名啊？咁、如果佢唔系雪厂街，咁佢点会有事啫？系咪先？唉，真系嘥时间呢啲嘢系，即系冇办法嘅吓。呢啲嘢系吓，即系我又劝喻佢哋唔好去从政嘅。我不嬲咁讲噶啦，系嘛？因为根本上系太多限制啦。比如话你去赌钱，你都好捻麻烦啦，系咪啊？太多呢啲咁嘅诸多限制咧， 澳门你去唔到， 澳门你冇得入境啦，傻仔系咪吓？咁所以咧，我劝喻佢唔好去嘅从政啊。讲紧唔好去澳门啊。 好啊，要去 唔怕去，声色犬马去多啲都唔怕。OK 啊，即系，唉，点会咁睇唔开啊？系嘛，我成日都讲噶，系嘛？嗱 ，Angela 话斋人生苦短啊，系嘛？人生苦短啊，你应该尝试多啲睇下个世界，睇多啲唔同嘅嘢，先慢慢去即系做正棍，一出茅庐就做正棍、啊。 要令到人生更精彩。 咩咯？咩？你睇下涂谨申咁咯，咪就系、是、你睇做到个样都牛捻晒啦，涂谨申。 但系佢袋两亿。 唔系呢嘢，我话俾你听啊，嗱，人生咧唔系个钱，嗱，钱都好重要，钱好重要。但系佢袋两亿又好，袋几多亿都好啦。唔系佢唔系佢袋晒嘅，我讲个二亿议员谨申转咧，嗰二亿唔系佢袋晒嘅，仲有啲办事处嘅津贴啊，有啲出俾啲职员嘅。OK， 咁佢袋几千万到啦。但系呢几千万好虾人斗吓、啊，佢成世都冇乜乐趣噶咯，佢廿几岁入去食斋咯吓，咁、啊、有作用咧吓、啊？有咩作用先？你问我啊，我问你啊，你做唔做呢啲工？ 都唔做啦 吓，困住你喺里边，好似坐监软禁咁嘅吓，沟、啊、女咧随时咧分分钟咧要纪律零散嘅， 要戴头盔 吓。啊你 戴面具出街， 你做啦，你做埋我份啦，系咪？呢啲即系呢啲根本呢啲咁嘅工又唔系人做嘅，吓、啊！即系尤其做反对派添，你点会叫靓仔去死啫？叫靓妹去死啫？系咪先？梗唔做啦，系嘛？你睇尤慧晶个博嘢轮，哇，轩然大波咗巴闭咁博嘢啫嘛，系嘛？人人都博嘢噶啦，咩有咩问题啫？系咪先？即系唔系讲佢咩不识大体，咪讲呢样嘢，而系。竟然呢个系一个议题啊！吓、啊，你都冇得博嘢啦，做立法会议员嗰班友博咩嘢啫？有得博嘢咩？ 来去去咪搏嚟搏去， 你哋咪莫赖哥， 唔系你搏嚟搏去都系嗰个咯，你有得转人咩？你冇得转人啊嘛，分钟你揾唔到啊，扑街啦！好似有边个边个咁啊，沟个女助理俾人聆讯啦，你做啦呢啲工系咪？垃圾系嘛？垃圾啊！人唔系就系出粮咁简单噶，一人就出粮咁简单啊！个个扑街咁扑落去做啦，你睇下黄仁达咁咪咯，咪将行做议员咯，系嘛？吓、啊，即系呢啲我话俾大家听，唔系人做噶，呢啲咁嘅烂鬼工系嘛？人系真系太多，呢、這个世界太多唔同嘅嘢啦，系嘛？吓、啊，涂谨申。佢个糟糠之妻系咪咩噶？嗱，我唔敢讲啊，佢嗰样嘢我要查证一下，佢有冇离过婚啊？我唔知吓、啊，呢、啲我哋要查咗有证据先讲，冇证据唔好讲吓。即系呢啲，我哋再接听电话唔好讲啦，系嘥气。即系人各有志啊，只能够讲，喂，俾98,500你走去，即系做呢啲咩啊？吓，议员啊，唉。你个脑系咁细，我脑唔系咁细。长毛讲啊，呢句嘢系吓。 喂，你好。 喂，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系我系 Michael， 我打电话上嚟。 系 Michael， 你好，请讲啊。 系，即系今次打上嚟，想屌下啲环保捻同埋泛民支持者，即系盲粉。 系，好啊，请讲啊。 即系我发现原来泛民嘅盲粉同埋呢个环保咧系有同一种嘅思维， 系点解咧？ 都好中意用一啲好自嘅或者系理性嘅方式啦，去支持自己佢哋本身嘅行为，同埋佢哋将一啲行动去合理化啦， 系 同埋即系好用一啲好白即系。唔知点讲一种即系嘅形式咧，去即系令到即系要令到啲公众去接受啦。 嗱， 即系例如， 你讲啊，继续。 环保 A 咧，就觉得走塑系一种好即系能够去解决环保嘅方法啊嘛。 吓， 但其实佢对于即系今时今日不变嘅嗰啲空气污染，佢哋都仍然都系唔会出声喎。佢哋仍然都系 就呢个问题啦。 吓。即系海龟，原来海龟仲重要过人喎、啊。即系认为海龟插咗饮管就应该要走饮管啊，而唔去对付一啲即系唔会即系嗰啲环保团体又唔会出声啦、 啊。 话北方啲空气污染啦、 啊。吓、啊，嗱、呢样嘢咧，我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噶啦。 佢继续起个环保，即系继续喺个 Facebook group 度打飞机啊，搞手数。即系前我哋要睇佢哋，即系走数走到一个层次，系去即系就算买蛋糕都要走价咯。 吓，嗰啲系极端化噶啦。佢哋咧凡亲咧，对于嗰个污染来源咧系嚟自中国嘅话咧，佢哋就唔会出声噶啦。嗱，呢个咧就系嗰啲所谓绿色和平啊，或者嗰啲玩环保团体、环保分子啊，那个通病嚟嘅，一唔敢得罪大陆。吓，逢亲嗰啲嘅空气污染物。点样呢随住嗰个风向系由大陆带到嚟香港呢好似今日嗰个天色咁样呢佢哋唔会出声㗎喎。呢样嘢我观察咗一段时间㗎啦已经系。佢哋事实上系每一次都唔会出声嘅。而且呢。 即系我见到啊即系卢思达今日喺 Facebook 讲嗰句呢即系当黎超英同埋黄锦星仍然呢个电费度呢个有生命嘅时候但都唔会话下啲空气污染嘅问题啊嗰啲。 因为呢个咧系基本上咧系所有嘅香港嘅环保团体咧，亦都系香港嘅环保政策一直以嚟咧嗰个问题嚟嘅。你如果留意一下咧，97之后咧，基本上啊，我哋本地嗰个嘅减排又好啊，我哋嘅汽车废气又好啊，基本上系已经做无可做噶啦，做到嗰个即系降排啊，嗰个标准咧系已经系定得非常之高噶啦，即系基本上系我哋已经系做到。即系冇乜空间再去改善啊，冇嘅，但系即系再去改善嘅空间，即系基本上你见到嗰啲车啊、汽车啊，系咪点样去做嗰个废气嘅减排工作啊、黑烟啊嗰啲检测嚟？基本上你嗰啲而家试下出街揸车有黑烟啊，一定俾人拉嘅。好啦， 你基本上咧本地嘅嘢，嗱发电厂已经做到十足噶啦，已经系嗰啲嘢做到好足噶啦。咁咧基本上咧，因为香港我哋本地嘅污染源咧就唔系咁多嘅，已经系主要咧、你见到依家咁样啲空气咧都系嚟自大陆嘛，但系佢哋咧第一对呢样嘢束手无策啦，第二亦都唔敢出声嘅。咁所以咧，我就话佢哋做乜咧都系自欺欺人嘅。依家系你如果中国唔配合你去做咧改善咧、基本上你再做几多都好啦，嗰、那个成效咧都系相当有限嘅，一定系要中国去配合。嗱、哪怕佢只系做少少啫，佢已经系喂佢啊，真系咧中国一小步，地球一大步啦。你香港咧，你再做多几多都好啦，基本上系已经系你已经做到好足噶啦，吓、已经好足噶啦， 即系。系咯，另外就系泛民嗰啲支持者啦，即系矛盾。即系其实我觉得做咗佢哋，即系今日阿杨岳桥啲白痴仔啲咧，即系所缺席嘅行为，都系一班矛盾嗰度嘅行为所造成咯。 吓， 即系嗱，即系啲阿邻居之前都讲过啦，你即系泛民，即系你唔惩罚泛民就会惩罚你啊嘛。 呢个系噶，吓有种啦。 系咯，就系、嗰班矛盾就系觉得，即系。即係好中意楊岳橋啲白師弟啦，咁覺得佢喺佢哋做啲都冇錯嘅，咁啊放縱佢哋缺席咯，覺得道歉，即係道歉可以解決問題。但其實泛民好多嘅議員嘅發係好多次都已經缺席去所有投票，即係唔係所有嘅投票嘅，即係一啲好關鍵嘅投票。 爭只係缺席啊，有啲係贊成添嘅。嗱，依個咧，其實佢哋係代入咗一種咩嘢嘅模式咧，就係嗰種所謂。好简单嘅二元对立，即係所谓嘅正邪嘅对决模式。咁呢基本上佢哋呢就会觉得建制派嘅就係、即係邪恶啦，係咪？咁佢哋就会觉得呢泛民主派呢就係、正义㗎喎。基本上呢、我话俾你听啦，呢啲呢就真係中华民族论啦。其实佢同睇小说一样㗎，就係、三国演义又好，乜嘢水浒传又好，乜都其实佢都係所谓嗰种嘅正邪对决嗰种嘅张力啫嘛，嗱，依家都系噶，佢哋自行代入咗一种咧，认为建制派咧就邪恶，然之后就系觉得泛民主派就系正义噶啦，佢哋唔会觉得两边都系有问题噶，你同佢讲话泛民有问题咧，你就 系 五毛嚟噶啦， 吓，系咯，做错嘢都唔觉得有错咯，即系啦，做咗好多次犯，始终都犯埋一种错误，即系可能 唔系你见到佢哋会讲一样嘢咧，就系。只要泛民肯认错，就已经好有勇气啊，就可以原谅嘅。但系如果建制派或一特区政府做错咧，就佢哋就算道歉都好啦，佢哋唔会讲同一样嘢嘅。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啦。你嗰个标准咧系相当之唔一致嘅，你系宽己严人嘅，系双重标准嘅，又唔认吓呢班友。好啦， 即系总觉得会有种即系好似叫从差嗰种啦，即系我怀疑嗰班泛民嘅议员就会觉得佢嗰班矛盾系白痴咯。我咧会系咁谂。 嗰班友系咪白痴？我唔敢讲喎、我唔够胆。 但我又会觉得好似喎，系咯。 喂，佢哋咧，因为即系代入咗呢种咧，系好难走翻出嚟噶，系一种信仰嘅崩溃嚟噶。如果佢就喺嗰个所谓正邪对立当中走翻出嚟，认为哇，原来一直困紧你嘅嗰条友，嗰班友根本上都系邪派嚟嘅。咁嘅时候咧，基本上佢哋系好难接触得到噶，系。咁你变咗系变咗有头先我所贴出嚟嗰班友嘅盲粉嘅吹捧咯吓、我嘅理解系咁啫，我唔知佢哋点谂噶。我希望啲黄师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噶，咪大家即系灵感冲击一下咯。到底你哋点谂？因为佢哋会觉得我哋系嗱，我见过有人闹我噶，话我净系批评泛民，唔批评建制。我头先明明批评咗，佢哋冇听啫。 系咯，我知，即系始终我会觉得。即系泛民同埋班华宝 C 兄佢哋嘅思想就一似一样啦，即系觉得即系佢哋所做嘅言行啊，佢哋所讲嘅嘢啊，会好正确、好正面啊，话即系用饮管系残障啊，或者系话唔投票啊，自管自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啲系好弱，即系好白痴嚟嘅，就点解唔会投票咧？觉得即系用饮管。其 实用饮管咧，其实有好多方法嘅。 用饮管嘅话，点会好饮咧？咁 你见到有啲饮管，喂，系咪有啲可以话系用芦苇做啊，或者用一啲可降解嘅物质去做，咁咪得咯？喂，冇问题噶，你唔用胶去做嘛，可你唔用胶管啫，你可以用其他嘅物料噶嘛，嗱就唔系用铁，因为你用如果用要用嗰啲铁嗰啲去做咧，就好难洗嘅。 咁你用啲嗱， 系啊， 有个外国已经大把例子啦，系你成本太高唔去做啫嘛，咁就已经你啊根本上系你系冇嗰个嘅，即系你又要推动环保，你又要觉得个成本太高，所以你唯一就系去走咗嗰啲嘅胶嘅饮管咯，你可以有其他嘅物料去做噶嘛。吓、啊，佢可以引入嗰啲嘢噶，佢冇做嘛，佢唔肯啊嘛，觉得成本太贵啊嘛，吓、啊。 系咯，即系即系其实你话喺酒 有纸饮管入咪咯， 等啲方法去替代胶嘅话，咁其实佢根本上，如果你话酒数根本可以唔使讲噶喎，即系你谂唔到一啲方法，咁其实好唔方便人去使用一啲即系饮嘢啊嗰啲度。 唔系，因为佢又觉得喂嗰啲嘢咁贵嘅时候。咁佢嗱有个益友都讲咗㗎喂佢话觉得呢啲嘢成本贵呢又会转嫁返俾市民。咁嘅时候就唔好扮环保啦、啊、你基本上系你基本上依家你话要走晒飲管到底你係想减产嘅成本啦定係点先系咪 喂你系讲咗环保 CV 呀我觉得。 喂你 呢啲环保嘅行动 CV 呀、 啊。你又话啊我哋讲到我哋好有企业责任啦你如果你好有企业责任呢、啊、你就哪怕你嗰支咁嘅纸飲管又好咩飲管都好几贵都好啦。你咪揾一啲嘅物料嚟到取代咗嗰个嘅胶管咯，冇问题噶。佢唔肯做啫嘛，嫌贵又系。 系咯，所以就觉得即系一班环保。 阿潘 确 威话：环保系要代价噶，梗系要啦。 系啊，吓唔用代唔使代价，其实所有环保行动啊，即系前车可鉴啊，都要有代价先有付出噶嘛。即系你。你喺走數嘅過程當中，你唔諗啲方法去解決，你走乜數咧？根本係無釐加，即係 咁咪攞你嗰、那個，你攞你棚牙，你要做成本咯。你依家你嗱，我又呼籲咧，所以咧，即係陳興旺話我老嘢啫，啊，我唔怕講嘅啫。我呼籲啲人飲熱飲咯，所以咪話你飲凍飲，你直接接觸咧嗰啲牙肉啊、牙齒啊，唔健康噶，嚇、 啊。 嗱，我唔知你知唔知啊？ 牙齿好冻噶。 你唔信咧，你可以咨询下你嘅牙医。如果你长期咁样用啲冻饮咧，接触嗰啲牙肉啊、牙齿咧，喂，好容易出事噶。所以咧，我就呼吁大家咧，饮热饮嘅，亦都健康啲嘅。啊，唔信马发哥，吓、啊，周润发都系。 所以今 系，唔好行老嘢，大佬。 今次打电话嚟就系想表达啲咁嘅啦。 O K， 喂，多谢晒电话， 系咯，亦都想恭贺啊，都成功嘅呢个高音音乐梦想榜。 哦，恭喜晒！ 咁多冇意义，输得太多冇意义嘅事，今次都冇意义啊，真系。 哦，恭喜晒，恭喜晒。O K， 喂， 多谢你。 都快啲整翻啲热力啊！ 系啊，喂，吹嗱，吹你啊！ 咦，第二个追数啦， 追数啊，系啊。OK， 喂，多谢晒你电话。 大佬就系年宵啊嘛，你作者冇得卖。 冇，好似不嬲冇得卖。 系不嬲冇得卖。 系啊，亦都系咯，希望神通日后可以成爆噶嘛。其实我觉得你可以 A C 三咧有个大大嘅礼堂咧，喺度开演唱会咯。 得唔得噶？嗰度咨询下先。咨询下嗰啲嘅。嘅我啲师弟师妹先吓， 因为你都知嗰个体育馆而家起紧一体化大楼，因为我即系喺城大嗰边读紧硕士嘅， 系 咁有时都经过城大嗰度咧，我就觉得咦，城大其实除咗、那个咦，其实有个 A C 三，其实嗰个礼堂都几大下咯，所以其实都可以。 唔系我毕业嗰阵时未有 A C 三嘅，所以我唔知嘅吓、啊，我毕业嗰阵时未有 A C 三。 建议嚟嘅啫，建议嚟嘅啫。 我会咨询下啲师弟师妹嘅，如果仲有人识我嘅话啦吓，问都有啲嘅吓， 都有嘅吓 ，都有啲识我嘅仲系吓。好啦，喂，多谢晒你电话啦。 多谢 陈秋同张。O K， 好， 拜拜。 嗱呢、這个嗱，啲益友睇啲益友意见啦。阿叶 K 村啊就话唔好要全港嘅人啊陪你环保嗱咧。我觉得你唔好攞自己棚牙嗰个健康做成本，同埋啲牙齿、牙肉吓，呢、啊這个啱嘅。二方咧就话啦，佢三十几度饮热饮唔好玩啦咁。嗱、啊，我都觉得咧，唔好讲个温度先。你要饮热饮咧，嗱，就算夏天都好啦，你要饮冻饮咧，唔健康噶、哦。因为你同嗰个体温争得太远啦，你突然间饮嗰啲嘅冻嘢入去，嗱呢啲系有理论噶，唔系我喺度乱噏噶。你要饮啲热饮最好饮咩呢？如果有杯茶俾你饮下咧，嗱咁啊真系不得了啦！ 吓、啊，即系如果口干嘅时候饮翻杯茶吓，咁 啊真系好解渴嘅吓、啊，增津解渴呢真系叫做吓，咁啊。呢、這个唔识读啊！呢、這个阿 Chan 咧就系佢话医保通常都唔包牙，系啊。陈永强就话啦，牙医咧夜几年前教佢用饮管啦，冇咁易蛀牙，系噶，啱噶吓。咁所以就系、是，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嘅益友嘅心声嚟嘅吓，都系都可以大家去参考下啦吓、啊。即系你都系噶，阿租租乌吓，即系你个后生啊，你迟早你都会即系，你唔想可以问下你老豆老母嘅。你问下佢饮热饮好定饮冻饮好，佢都话俾你听，教你用热饮热饮系好啲嘅，吓、啊，因为你唔信，你可以问下佢嘅，吓、 啊。我仲系停留紧冻饮阶段。 哦，咁冇所谓，你有 quota。啊，即系呢个系咩噶？呢、這个系事实嚟噶，吓、啊。咪周润发都咁讲噶嘛，吓、啊，饮热饮，吓、啊，啱噶呢个系。即系有阵时系阿 Chris 咧 ，Chris Ho 就话要环保就自己带钢饮管咯，都呢、這个啊呢、這个就比较困难嘅，因为你自己带嗰啲嘅食具啊咁样出街系吓。Man Kid 风话樽路都系冻啊，唔系教你饮茶，唔系叫你饮嗰啲樽装咧。嗱，嗰啲咧，嗰啲樽装嗰啲茶咧就。都唔系茶嚟嘅，我判断就系，因为佢嗰啲系茶味嘅饮料啫，系吓、啊，即系你真系饮用茶叶冲嗰啲啊，咁啊真系一流啦吓、啊，知唔知啊？嗱 ，Yolanda 都话嗱呢啲啊，即系益友嘅，嗱呢啲咧就系生活嘅智慧啦。Yolanda 冤啊，佢话系噶，女仔都唔好饮咁多冻嘢，嗱呢啲就系生活嘅智慧啦吓、啊、，OK 吓、啊。阿强都话早上饮暖饮啊最好噶，呢啲系嘛？呢啲系生活嘅智慧，嗱，唔好唔听前人嘅所讲啊！呢啲系一系吃亏在眼前嘅，真系会。你都试下尝试下饮暖饮，你会觉得咧，即系会个人咧健康咗啲嘅，系会啊！你试下阿租租屋啊，建议你可以自己 試試。我成日都觉得热饮咧，嗰啲份量少啲。 咪少啲唔紧要，叫可以冲热水噶。嗱，比如话你叫杯柠水，咁你咪再冲一杯咯，冇问题噶。即系你觉得热饮嗰只杯细啲系嘛？ 系啊。 咁因为点解咧？呢个错觉嚟噶。因为冻饮加咗好 Q 多嗰啲冰俾你啊嘛。头先阿陈其伦都讲啦，嗰啲冰系好污糟噶，吓。 有啲山水流水嗰啲冰嚟噶嘛，好多都系。 你唔好以为咧饮冻饮有着数啊，嗰只杯大啲吓，冇着数噶。你反而咧，你饮我唔知道你去开咩餐厅啊，系咪？你嗰啲可能极低级嗰啲咁嘅茶记，嗱我唔去嘅，嗰啲咁啊，我讲过百几廿几次噶，茶记都我唔去嘅。你起码咧，我话俾你听，你有得俾你冲翻热水，即系你等于去茶楼饮茶啫嘛，一定有热水俾你冲噶啦。咁点会份量少啫？系咪先？你即系去饮茶，唔会唔加水噶嘛？系嘛？换茶叶都得啦，吓，俾咗茶钱噶嘛。咁就唔係去太轻咁样食咁先算啦，或者去翠华，咁佢都有热水供应㗎喎。咁、啊、我唔知道你去嗰啲咩低级餐厅低到咁低级到咁咩啦，你话嗰啲热饮冇㗎。喂，就算麦当劳都有热饮㗎，嗰啲早餐都有热饮㗎。 啊，我热朱古力。 热朱古力，不过嗰啲糖分呢都唔好落咁多、啊、最紧要知唔知呀？即系分享俾你听啊！呢啲系要啊，唔好以为讲笑啊！呢啲系啊，嗱 ，Ian Lui 都话啦，佢话餐厅啲冰咧好多大肠杆菌，系啊吓，啱噶。二温话饮汤最好，当然系啦，饮汤又最好。不过呢啲咧就奢侈一啲嘅，再奢侈一级嘅吓、啊，即系比饮茶再奢侈一级就饮汤啦。嗱、啊，唔系饮嗰啲茶记嗰啲味精汤、啊。老火汤、哦、，OK， 吓、啊，你去太兴饮啊，嗰啲啊五廿几蚊噶要，吓、啊， 佢真系煲出嚟嘅，慢慢煲， 真系煲出嚟噶，嗰啲系唔系一滴香嗰啲吓，你即系你试下知噶啦，嗰啲就再奢侈一级嘅，吓、啊，饮茶咧就系十蚊一个茶钱啫嘛，吓、啊，养生台烟烟笑我哋。 唔系噶，你要开始注意噶啦，租租屋你知唔知啊？吓，你个体重有翻咁上下嘅时候，你就要即系可以着手下呢啲咁嘅嘢吓，即系都系一个嘅啊深夜老友记嘅呢、這个多明我哋。唔系你唔好日讲笑，呢真系噶吓。即系喂，我冇，如果我系冇社会责任嘅，我同佢讲，我哋最好饮可乐一齐。但呢啲咧，呢啲台咧，即系有问题嘅就系、是，我哋一齐饮可乐咁样。 我哋嘅健康台 害死人啊！呢啲系知唔知啊？即系最好都系热饮啊，尤其哇咁啊，整杯茶生津解渴，真系噶吓。尤其饮嗰啲嘅。 不如拍条片讲解一下。 唔系我样又唔够老，咁冇乜说服力嘅呢样嘢，你知唔知？ 唔使出样啊，出声咪得咯。 出声唔得噶，咁你要拍片噶嘛？你话 出嗰杯嘢饮嘅样咪得咯？ 即系净系影住杯嘢饮咁样，你影埋你饮埋噶嘛要。啊、你又唔好以为咧，我分享一样嘢。嗱、啊，你唔好日热天咧饮热嘢咧，就越饮越热、哦。你要热天饮冻嘢咧，好伤噶、哦。你要饮热饮咧，你其实咧你慢慢静落嚟咧，热饮啊系好解渴噶。即系你当然个温度唔好太热啦。嗱、啊，我有样嘢就批评啦。即系呢个咧，所以我成日唔去稻香饮茶就咁嘅。稻香茶楼咧有个咩问题咧？第一。佢嗰啲咁嘅热水咧，黐捻线啊，热到扑街噶，你知唔知啊？即系你热水咧，不能够太热噶嘛，大佬。你一百度咁样煲出嚟，嗱，首先佢嗰啲茶咧，好，即系你，尤其是你咁多长者去帮衬，我觉得佢应该控制一下嗰啲热水嘅温度咯。嗱，呢个好有问题嘅，饮亲都辣嘴噶，辣手噶，好有问题呢、這个，因为太热啊，吓，呢个就太热都唔得嘅，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咧就系你个茶叶嗰啲品质太差啦。稻香茶楼，垃圾嚟嘅，收人哋八蚊一个茶位。你嗰啲咪茶起渣嘅，一冲出嚟，屌你老尾！你睇下，你试下冲出嚟啊！我如果你真系拍片，万一有我同你去稻香茶市嗰阵时饮茶，一冲出嚟啲茶白痴啊，点饮啊，大佬？污糟噶，你见到系嗰啲茶吓、啊，起晒嗰啲渣上嚟嘅，呢啲系垃圾嚟嘅。你点样收人八蚊一位茶钱啊？稻香系嘛？即系你饮茶，最紧要系咩？就嗰、是、杯茶啊嘛。首先系唔好讲啲嘢食啊，已经系因为好麻麻啦。你嗰杯茶都根本上系乌里马茶整到，所以如果唔系得翻稻香集团嗰啲茶楼咧，焗住要去咧都唔会去嘅。我系呢啲咁嘅都系垃圾嚟嘅。你净系睇佢嗰杯茶知啊，成个稻香集团都系用嗰啲茶叶嘅来源系。反省下啦，如果听到我哋呢一个嘅呼吁嘅话，稻香茶楼 直接去上去投诉啦。 整个稻香集团嗰啲茶楼嗰啲茶叶都系垃圾嚟噶，边个入货噶？你买啲高档次少少嘅茶叶得唔得啊？你比如话美心集团嗰啲，一冲出嚟嗰啲色都唔同嘅。首先唔好讲好唔好饮嘅嘢先，你嗰啲冲出嚟垃圾嚟嘅，得个色就冇味道，冇味道啊！呢、这个就系稻香茶楼嗰啲稻香集团啊，间间都系嘅，潮馆又系，乜都系，你唔好理佢边一个品牌，你唔信大家去试下，嗱你影出嚟啊，个色都唔同，饮落个味道淡而无味，得个热水个味吓、啊，你试下知噶啦，吓、啊、，OK， 嗱、啊、Tony Leung又话啦，水滚又唔一定茶靓嘅，唔同茶需要唔同嘅温度，最基本。喂，佢嗰啲全部啊，我话俾你听啊，喺嗰佢嗰个热水炉嗰度一冲出嚟噶，哇，辣手辣嘴，黐线噶，吓、啊！阿怡安成日话高档次去嘉伦楼，请嘉伦楼，我净系食过佢嗰啲嘅月饼啫，唉、啊，即系有幸试过一次啫，啊，都好贵噶，大佬嗰啲系。嗰啲系好奢侈噶，以往吓，即系我哋呢啲嘅，即系黎民百姓啊，都冇乜机会咧去饮茶吓，知唔知啊？吓，阿黄安石话其实系自带茶叶冲茶，嗱、啊、呢、這个就系嗰个问题啦。 如果自带柴冲茶，佢可以免咗嗰个茶位咧，都冇问题嘅。即系如果免茶位啊，但多数唔得噶。 佢都系照收， 佢都系照收噶嗱，即系嗰个问题啦。佢照收翻你八蚊噶吓，因为几个人去饮咧，五个人计咧四十蚊噶啦，嗰度系再加一啊四十四噶，咁所以咧系就系、是、嗰个问题啦。自己带茶叶冇问题噶吓、啊，我都同意噶。你一个茶饼嗰度搣啲出嚟吓，同佢嗰啲屌真系争几廿班真系吓、啊。好啊，咁我哋就系、是、诶、哦，佢话一百度嗰啲系鱼，唔系啊，已经系嗱。通常咧，如果我去饮茶咧，就嗌一壶嘅热水，一壶嘅茶。当然茶咧都系攞嚟洗杯嘅，嗰、那个。水咧就攞嚟摊冻少少，加即系加落去嗰个茶壶度饮都有咁上下。你如果攞嗰啲茶嚟到去，你一般饮茶一定要洗杯啊，洗筷子、洗羹啊，系咪？ 系。 你用茶去洗又好啲嘅，一去油啊，吓、啊。因为你嗰啲你都知噶啦，茶楼嗰啲一定系洗得唔干净噶嘛，系咪？ 系求求其洗。 求求其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你如果系用嗰个嘅茶嚟到去洗杯咧，洗碗碟咧，嗱、那、嗰个咧就系、是、比较好啲嘅，系去油嘅吓、啊，你唔信可以试下嘅吓、啊。喂，我听电话先，唔好讲咁多。听电话要大佬啊，听下你益友意见，咪咁你试下信我啊，系呢唔系冇老点噶，呢啲系你问你阿妈佢都系咁答你噶啦。你老豆都咁答你噶啦，唉，唔好呃你噶。好，我而家等下接听电话。啊，睇下好多话啲益友，啲留言话好踊跃啊！嗱，几多益友中意饮茶？我哋系啊，饮师姑寮嗰间啊，一阵讲埋先啊 ，Ryan Ryan Chang 嗰间。喂，听咗先呢、這个电话。早晨，点称呼啊？呢位益友。 Jacob 啊。 Jacob 系，请讲啊 ，Jacob。 系，我今日想讲翻咧，即系可唔可以回带咧？讲翻上个礼拜嘅 topic 噶。 哦，好啊，好啊，你讲啊吓。 我今日咧想讲一下咧呢、這个商台啊。 哦，商台系，请讲一下。点啊？ 当先，我想停一停翻直播嗰边，因为有回音。 哦，好啊，你熄咗收音机佢啊。好巴闭，我哋扮收音机噶吓，有回音啊，系 ，即系咧，商台咧，平时咧咪成日讲咧，又自己支持啊香港广东话歌啊，或即系话甚至系支持改编歌咁样嘅， 系。 咁咧上个礼拜咧，佢哋咧 我边个嘅打击改编歌吓， 爸控诉佢啊，控诉佢咧话佢咧。即系整蛊佢咯，即系佢攞咗商台颁奖礼咧，古天乐嗰首男朋友嚟改编，咁就唔系恶意嘅，咁样咧，咁就俾商台咧投诉佢咧，话佢侵犯咗佢哋嘅版权， 系， 咁咧就要求咧佢咧就喺 YouTube 入边咧就申诉，咁啊要求佢将嗰条片下架嘅，咁样咧。就咁样咧，咁佢嗰个 YouTuber 就同个商台交涉啦。咁样咧，那个商台嗰边咧就开头咧就话叫佢喺 YouTube 嗰度 submit 翻。咁然之后咧就不如其实有图嘅，不如 send 啲图俾大家睇好嘛？ 吓、啊，你试下 send 过嚟睇下我收唔收到啦吓。咁、啊、你或者就咁讲住先啦，你一路 send 一路讲啦。 哦好嘅，好嘅。 吓、啊，咁点咧？佢去交涉啦，咁点咧？ 咁咧，佢开头咧就同佢讲咧，话叫佢咧喺右下角嗰个 request嗰度咧，叫佢咧申请啊，然之后等佢作出撤销啊。 嗯 咁咧，佢揿完之后咧，咁之后咧个商台咧就同佢讲，佢话经过审视之后咧，佢话佢哋唔会对佢作出呢、這个有关呢、這个。YouTube 嘅影片嘅撤销呢个版权侵害嘅声明咯。 唔系咁，我想问本身嗰首男朋友古天乐嗰首嘅改编系咪改编咗噶？改歌词啊，即系咪啊？ 系就系改歌词啫。 改歌词。 咁就某一个 YouTuber 咧去改歌词嘅，系咪佢系咪佢创作嘅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某 即系个改编嗰个词系咯。 咁嗰个系边一个人嚟啊？佢哋讲埋名啊，唔知边个，因为 嗰、那个叫做咩小乐鸡啊，冇乜人识嘅。 啊，冇人识啦，即系咁啊。总之某君咧就改咗一个歌词， 系啦， 咁咧就摆上去 YouTube 嗰度。咁然之后嗰首歌咧就俾商业电台嗰个颁奖礼攞咗去用，系咪啊？你意思系？ 唔系，系佢咧。攞商业电台颁奖礼嗰条片咧，攞嚟改歌词。 商台嘅你一攞，商台嘅你唔好攞啦，有骨气啲啦。 唔系我啊嘛， 唔系你 话 下佢 咧， 口口 声声咧话支持广东歌改编歌咁样咧。 唔系， 但系咧，如果其他人用咧，系啊， 唔系唔系，唔好攞商台嘅嘢啦。即系咧，我哋做人咧，真系噶，嗱，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商台你唔好要，苹果你唔好要。你咪租租屋系咪啊？我哋身同感受啊！商台个抵制，一传媒抵制，唔好要。你叫有骨气啲，自己改，自己改编啊嘛！你攞商台嗰啲嘢做咩啫？商台，我以为嗰首歌词，你话啲歌词系嗰个人原创，原来佢攞商台噶。 唔系，佢个歌词系佢自己创嘅，但系佢攞咗商台嗰个画面。 咁啊，唔好攞咯，有骨气啲。 佢俾人，但系佢俾人检佢，佢俾人整蛊到连个 channel 冇埋咯。 点解啊？投诉一次就冇噶啦咩？ 唔系，咁因为佢同佢提出咗版权申索啊嘛。咁经咁佢唔肯撤销嘅话，咁咪 咁唔会投诉一次就 佢会禁止佢出片咯。 唔系，咁你有几次机会噶嘛？ 暂时咁。但如果佢停你嘅话咧，佢会照停你三个月咯。咁佢就冇得。 嗰、那个问题就系，如果你九十日之内你犯咗三次，你成个 channel 俾人铲咗佢啦，冇计啦。人哋提咗你，你都照继续去侵权。 哦，佢唔系因为咁样嘅，佢系后屘俾佢整完。咁佢其实有警告完一次，但如果佢唔肯撤销嘅话咧，佢会即系会有一段时间唔俾你出片咯。 点解你佢唔撤销啫？佢真系攞咗商台嗰个画面啊嘛。 嗯，都啱嘅。咁我今日就分享就系咁多。 嗱，呢个我唔系争住商台，而系你有骨气啲。 系。 啲画面使乜要商台嗰啲啫？有咩咁倾向啫？商业电台嚟嘅啫嘛，自己拍。嗱，我话俾你听啊，迟啲我哋个台都系啊，我哋自己拍，我哋揾咗几个老友噶啦，其中一个你都识嘅。 落面 应承啊！我哋揾咗个老友啊，我个街坊啊，去拍啊，我哋自己拍，使乜要你画面啊？我哋有骨气啲，傲骨呢叫做。 几时有新嘅科睇啊？ 新我谂都要你知噶啦，我讲完之后都要隔一段时间，要俾啲时间。 追十啊追十 啊！我啲行动力 急啊，心急啊！ 我啲行动力好有限嘅。嗱，我话俾你听啊，阿 Jacob 系 商台抵制，一传媒抵制，唔使讲噶啦，知唔知啊？ 系，好， 要有骨气，我哋啊，本土台收听，OK， 唔好抵制， 我个礼拜追啊，搞都唔得啦。 系，喂，多谢你电话 Jacob 啊，希望你就， 拜拜。 嗱，你叫你朋友咧，经一事长一智啊。 唔系我朋友嚟，我都系咁啱碌到嘅。 哦，即系你嚟嘅 ，OK， 咁啊，希望你长一智，你朋友即是你 ，OK， 唔好意思，唔好话你，吓，冇恶意嘅 ，OK， Jacob。 是 希望你都效法我哋自己拍，系咪？我哋自己拍，岂有此理？ 好 ，OK， 喂，多谢你， 多谢，拜拜， 拜拜， 拜。 嗱，话说啊，即系唔好话我哋系即系同呢个潮流啊脱节啦。我依家都知道咧，依家最兴咧 YouTube 咧就大 J 啦，有一个叫做啊啲片好闷嘅，有一个小波子，就其实系拍俾嗰啲真系小学生睇嘅， 小学鸡啊。 OK， 咁咧。有一个咧就系、是、嗱，有一个咧系嗰啲咁嘅黑人嚟嘅，讲粤语嘅。嗱，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叫做嗱，佢又系叫 MIHK 嘅，唔系啤你哥嗰、那个吓，唔系啤你漫步嗰、那个吓。佢咧就系、是、有一个香港人，同埋一个黑人嚟嘅，但系讲粤语好流利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有个咁样嘅嘢，因为佢哋拍嗰啲都几过瘾嘅吓，即系拍嗰啲街头嘅实况嘅一啲嘅片段啊吓。嗱，嗰啲咪創意咯，系咪啊？嚇，嗱，嗰啲好，嗰啲我都有 subscribe 睇噶。 少波子我有睇㗎，你知你 我知 你要睇㗎，你唔需要嗱，你唔需要抄袭人嘅风格，你去睇下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啊嘛，你明唔明啊？少波子一样嘢好、啊，就坚持用粤语嚟到去进行呢一个嘅拍摄吓、啊啊、录制嘅工作、啊，嗱呢样嘢要赞佢、啊，要赞、啊，知唔知啊？如果嗱呢啲啊， 史莱姆咧。 唉，佢咁样衰唔好提啦，大佬你睇嘢都有个底线啦，做做乌，你睇埋肥腻嘢、污糟嘢、核突嘢，你何苦呢系咪？ 你嗰、那个嗰、那个陈启和睇咩剧噶？ 睇埋晒咪核突嘢，大佬嗱，人系中意靓嘢噶，呢个叶圣陶讲噶 ，OK， 人系中意美的和谐啊，你嗰啲咁核突嗰啲咧，留翻俾傻人睇啦，史莱姆大佬名都衰过人，佢真系用一嚿屎嘅屎啊，大佬写埋俾话俾你听屎 几神， 你仲要真系睇好啦。咁你睇下呢啲嘢，嗱佢咧真系坚持一样用粤语好紧要噶。如果你将来 YouTuber， 嗱话唔定几时噶，会有啲咧用专系用普通话嚟到去做拍俾僆仔睇嘅，嗱咁啊真系你成个形势咧会逆转噶啦。更加知你知唔知啊？依家啲僆仔之间咧，如果系小学生嗰啲游渗啦，就佢哋之间嘅交谈系用普通话噶，吓、 啊、好多啊！ 但系你话啲人话耻笑话少波子拍嗰啲片啊，白痴啊乜嘢？唔系噶，起码佢系用紧粤语嚟到去做呢、這、一个。咁我唔系用呢个情感绑架车，佢用粤语就巴捻闭啦，就要支持啦。黄杨达鸠用粤语啊，你唔撑啦，唔系。起码少波子佢拍片俾僆仔睇啫，佢有一条片。是讲东涌嗰个情况，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就拍嗰啲东涌嗰啲嘅，即系嗰啲咁嘅旅客啊，点样离谱啊，点样成啊？嗱，佢有社会责任噶呢、這个都，佢可以唔接触呢啲议题嘅，完全，佢唔需要接触呢啲议题，佢拍俾僆仔睇啫嘛，系咪啊？拍俾僆妹睇啫嘛，佢使乜讲呢样嘢啫？一稍为牵涉到政治嗰啲嘢咧，就都几捻麻烦嘅，即系对于嗰啲咁嘅做，尤其系佢哋做商业嘅 YouTuber。佢犯不着去讲呢样嘢噶，佢都有讲。嗱呢样嘢要赞佢是其是啦，我唔系净闹人噶，大佬有啲人诶个个开礼拜开台闹人啦，乱吠啦，唔系啊，嗱啲赞人你冇听啦，系咪啊？小波子个个闹佢，我赞佢，我认为做得好。嗱啲人欣赏唔到佢嗰啲好处，啊，净系识得喺个连灯匿名闹人，拉高灯匿名闹人，闹咩啫？呢啲系咪先？好嘢嚟噶，系嘛？好啊，我哋继续系。咩嘅话啲人成日留 cat girl， 即系咩意思啫？即系 cat girl 啊 ，YouTuber 咁 啊，即系咩啊？嗰啲系 又系又系嗰啲拍嗰啲咩生活短片嗰啲咯。 唔系咪肥婆嚟噶？ 系肥婆， 唔好讲啦，唉，嘥时间啊，唔好讲。 边个成日贴嗰个 filter 佢？冇贴啦，密达。喂，你唔觉得系视觉嗰、那个嗰、那个膨胀咁啊？觉得佢个眼会吓睇埋呢啲嘢 ，mon 都爆啦，系咪吓？冇睇啊！你都讲咩？你净系坐车，我都唔会坐肥人隔篱。你坐飞机又冇得拣嘅，一焗捻住成程扑街。你坐啲 正常都唔会坐佢隔篱嘅， 你就何必要睇啫？即系自残自虐啊？咪傻噶？睇啲嘢啊？有冇好睇？我真系想问，猎奇一次好啦，日日睇黐孖筋嘅人真系反省下啦。嗱，黎牛都话唔好贴啦 ，Check Gallo 真系你自己翻去自己睇啦，唔好贴出嚟。嗱，呢啲唔需要公猪同号嘅，因为你冇同号嘅。OK， 贴过嚟我嗰度，尤其是一定 ban 你，贴埋肥婆离谱，唔好贴啫。猪拖沙成日都谂住。咁中意睇肥嘢咧，话俾佢上水屠房嗰度睇啦，五丰行嗰度大把啊！屌你老味真系，去睇嗰啲，唔好睇嗰啲啦，大佬，啲咁肥都话做 YouTuber， 喂，你真系对嗰啲靓女唔住啊！话俾你听，你睇嗰啲咁嘅嘢喎，吓，梗系睇靓女啦，啱唔啱啊？诶、哎，系咪断咗？喂，系咪喺？ 系系系 ，OK， 好啦，嗱，我哋。接听多个电话啦啊！我真系希望你真系要唔好俾佢嗰啲嘅即系癖好啊，即系俾佢感染咗啊吓！ 梗系唔会嘅。 唔知睇埋晒呢啲咁嘅嘢，真系离谱。好，咁我哋继续系听多一个电话先吓。 大伟，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我叫 Oscar。 Oscar 系。 喂，你好啊，明哥。 系早晨，请讲啊吓。 喂，早晨。喂，我听住好短时间嘅。 系唔紧要，多谢支持。 系啊。喂，唔好咁讲，但系咧，我有今日咧有啲紧急质询啊，想质询你嘅。 我质询我啊？你想问咩啊？ 我都问咧，喂嗱，其实咧，我咁嘅，我咧第一次咧就听你咧就大概系喺嚟嗰个书展啊， 哦，书展 就去挑机啊，啊黄远达 吓，我哋都有去噶啦吓。 第二次唔系第一次， 第一次 我睇嘅第二年嚟嘅，你咪两年 嘅应该系啊， 第二年开始睇嘅。咁但系咧，咁啊就因为你咧，我就觉得就即系好听啊，或者咁讲啦。 多谢吓， 冇讲多谢，多谢。咁但系咧，我咧就即系除咗听你直播之外咧，我会听重温啊。有几样嘢我想问啊。系啊，咁咧就我见你嗰个本土台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比较少嗰啲，即系近排咧就会摆翻自己，譬如今个礼拜播完嗰啲咧，就会撞上翻啦，系咪先？ 哈哈。 但系旧嗰啲咧，系咪冇咗啊？ 唔系旧嗰啲可以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揾到噶，因为旧嗰啲我懒整啫，嗰阵时系。 旧嗰啲懒整，唔系即系旧到譬如1617、1617、1617啊，仲或者再前系咪冇晒啦？ 因为1617嗰啲有嘅，我个 hard disk 嗰度有咯。我有存档，你系咪想摆翻上去啊？ 本土台都系冇晒啦。 本土台个 Facebook 咧就我哋好少用个 page 嘅，喺群组嗰度咧就多啲用。你可以你迟啲一阵间off 咗之后 off 咗咪可以去加入。咁另外咧，如果讲 YouTube 咧 ，YouTube 我哋好后期先摆嘅，因为系所以主要喺我个人嗰个 Facebook 会有咯，即系我自己、那個。 哦，所以佢你个人都会睇到 嘅。系啦，我个人个 Facebook 系会有嘅，系啊。 哦，因为我就听咗每一集都听几次咁，听嚟听去都听到1617啊，咁嗰啲有啲又听唔到啊嗰啲。 多谢，哇！如果你听16年嗰啲仲丰富啊，仲过瘾啊，仲好笑啊嗰啲。 系啊，我就有时听到你话你再早期嗰啲就嗰啲搵唔翻啊嘛， 我 听啊 嘛。好啊，喂，我哋得闲都可以再摆上去啊，咁样。 系啊，即系我 多谢多谢。 因为前几排又听你话咩电脑坏咗，又成个 game 以前啲冇晒啊嘛。 哦，有嘅，仲喺度。依家咧，因为最紧要咧系点咧？你即系嗱，讲出咗一样嘢啦 ，Oscar， 就系嗰啲 backup 咧。依家我自己个 hard disk 一份，我有个外置嘅 hard disk 又 save 一份嘅。嗱，呢啲真系嗱，阿 Oscar 真系好嘢啦。佢问呢样嘢系 save 两份嘅，要依家，因为你一个是但一个打咗柴咧，仲有个底啊嘛。吓， 系啊， 啱啊， 啱啊，啱啊。我 净 系以为净系得 Facebook 嗰度，你个本土台先睇到你啲嘢，咁所以我听嚟听去，听住。 有噶有噶有噶，我哋有噶旧嗰啲节目好怪噶，以前我哋好少讲政治噶，嗰阵时嗰啲多数讲笑啊，仲好笑啊嗰啲。 系咩黄雀台啊嘛？ 系同雀台咪黄雀，黄雀嗰啲系营救民运人士，唔关我哋事。个黄雀行动啊！ 好难揾啊！ 我明，我哋再摆翻 佢。所以我就特登拉出嚟，想你睇下会唔会有途径，譬如摆上 Facebook 或者你教我去第二度睇。 我哋摆埋上去 YouTube 都得噶。喂，真系多谢晒你嘅建议啊 ，Oscar！ 真系多谢。 系嘛？ 系啊。 喂，同埋我有另外啲嘢仲想追问下嘅。 好啊，好啊，咩啊？ 咁咧就因为我都听你旧嗰啲，即系 Facebook 上摆嗰啲咧，就有几样嘢想问嘅。 系点啊？ 咁咧就我有听过你话会烧书啊。又话会开演唱会啦，仲有话有咩陈文嘅食花嗰啲咧，系咪？即系我听唔到啊，因为搵唔到嘛。究竟系做咗定未做咧？定话已经系唔做咧？ 咪陈文嗰个閪书咧，就系会即系我哋已经露屌咗一次嘅。咁至于咧几时会做咧，通常就会喺呢一个嘅盂兰节嘅。附近咧嗰啲日子先做嘅，因为咧如果你就咁样依家，比如话嗱，依家咁样啊，我哋依家出街烧书咧，系会俾人控告咧纵火噶。但系如果咧我哋盂兰节去烧衣咧，你顺便烧埋嗰啲嘢俾啲先人睇啊吓吓，咁我唔知俾边个睇啦吓，咁咧就唔会纵火嘅构成系，因为有一个好大嘅嗰啲叫做化宝炉啊，咁可以化埋佢啊嘛，所以咧咁就唔可以随便咧喺条街嗰度烧嘢噶啦，我未避免触犯法例啊呢个系。 咁另外你话 都系几年噶咯？ 唔系冇几年系嘛吓？ 一年啫 呢个，多谢你追数。 唔系，即系，我就见到咪我 miss 咗定咩啫？因为我见你即系话好想睇，你又话会即系开头就话会公开，咁跟住我又听到就话之后就会因为系啦，系会租用法例噶嘛， 系啊， 咁所以就会收埋，但可能会直播，咁但我又搵唔到直播喎，咁样，咁我睇下系做咗定我 miss 咗啫嘛。 会噶会噶，到时仲好笑啊！因为直播烧书，我啲你知噶啦，我开啲现场爆肚系。你到时睇下我查唔准啊！仲有一样嘢， 我梗系会追住，系我会睇。系 你讲个演唱会咧，就因为咧喺我想搞嘅时候咧，因为我想翻城大嗰度搞嘅，但你知道城大嗰度咪冧咗嘅个位置系，咁所以你就搞唔到。咁亦都好庆幸咧，我哋冇喺嗰度搞，因为惊住一搞咧就系嗰段时间咧就咁啱先冧咗啊！咁所以即系就嗰个位置咧就系嗰啲安全有啲问题，咁所以咧就系风水都有啲问题，所以我哋都要谂下系。用咩形式嚟到去做？如果用 bus， 但 系 又 啲嘅， 又好耐噶咯。 呢个系耐啲，呢个系。 唔系咁耐啲就仲要几耐咧？有冇个路线图嗰啲时间表嗰啲？ 表啊，同普选差唔多。 即系普选一日未到就未必有系嘛？ 啊，呢、這个唔系咁唔系咁讲嘅，就系、是我哋你俾我尽量揾个地方先啦，要起码。 我明嘅。 喂，系啊，讲起纵火咧，如果你记得，喂，你啱啱变咗我费事变阿郭少杰二世啊，大佬嗰啲好麻烦，你知唔知啊？ 咁你唔系日本啊嘛，你唔系日本就唔怕啊。 咪都唔好嘅嗱，如果你咧，如果一齐大家烧衣咧，咁你由嗰本书同个差佬讲啊，我呢本书烧俾仙人睇嘅，咁都起码有得解释啊。喂，就咁出街烧啊，无啦烧啊，即系。因为一般人咧烧街衣咧就唔会呢啲咁嘅日子去烧嘅吓， 吓、啊、即系我可能最多下年嘅农历七月，即系今年。 今年唔使、啊、下年嘅系啦，今年啦、啊、吓。 今年做得唔得先？ 吓、啊？ 今年得唔得先？ 今年如果我唔去旅行都可能得嘅，都会。 即系如果你去咗就要再多一年啊！ 咁嗰啲书又积存咗喺我嗰度多年噶啦，因为我依家好多金钱先。嗱、啊，喂，我又想同你讲一样嘢喎，阿 Oscar， 你记唔记得我咪有一集咪踢爆黄杨大嗰啲书咧，有一本咧咪剽窃嘅金钱书，记唔记得啊？ 啊，冇错啊，睇好多咪维基啊，咩百度啊，你唔知好多啊。 咁啊，好彩嗰本书我冇烧到呀。嗱，因为咧如果我烧咗咧，我攞唔翻本书出嚟睇噶啦，你知唔知啊？嗱，呢个就错有错着啦。因为咧，呢就系咧嗰种嘅所谓蝴蝶效应啦。嗱，就系因为我冇烧到本书咧，我就可以抄翻嗰本书出嚟咧，睇翻佢嗰啲嘅边一节有剽窃啊嗰啲嘢。咁如果我烧咗咧，我就揾唔到噶啦，因为嗰啲书我又咁你冇理由图书馆借啊，呢啲都冇得借嘅，可能会吓。系啊， 咁啊啱嘅。 系啦，咁啊即系都多谢你，因为咧你 我见你咩仓库翻都已经推翻自己个仓都好难揾。 是啊，要去他那里买的，那我费事啊，去书展那里买，是不是先？啊，好尴尬的。 是吧？ 买他的书。那所以 Oscar 就多了。那你今年出不出啊？今年不是还有很久。 今年不知道，你看看我那本还没买完的，旧那本你支持一下。 我有支持你放心。 哎，多谢多谢那本越难越爱啊，因为书局还有售，多谢你支持真的 Oscar。哇，真的好有心啊，这位益友。多谢你啊，即是你打电话来，即是证明你真的好记住我们那些东西啊，多谢你真 的。不是，我以为是我 miss 了啫，我想着你不会这么久都不做嘛，你明 白 吗？ 不会。因为通常。 但原来我打到来你都系唔做，你都未做， 未做系啦，唔系唔做嘅， 未做。 因为我啲行动力，你知啊，我哋个台得个三条友系咪？即系所以行动力咧好有限噶，啊， 系嘛？ 系啊， 同埋我仲睇到啲咩神驱几行啊，不过啲相咧唔够多咯，系嘛？ 因为其实咧，我又想解释俾你听咧。 啊，好，我即讲即讲。 因为咧，嗰个神驱机行咧，其实就未曾 launch 嘅。不过我就摆咗一啲咧，你见到一篇系测试文章，我试紧位嘅，依家仲系喺个阶段系。因为虽然我系已经买咗个 domain name 都两年。 啊，咁就但系就冇乜几多嘢睇到系嘛？ 系啦，唔好意思，就系呢个我哋会尽快会系补充翻嗰啲内 容。唔系，但系你都去咗几次旅行噶啦。即系几次都唔够影啲相摆上去， 唔系真系太多啊！依家就系、是，有我发现嗱，你讲起呢样啱啦 ，Oscar， 就系依家我影咗发现咧，嗰啲相咧真系好多啊！因为咧我去一次咧又影 3000多-4000张咧，因为依家你知数码相机咧太方便啦，吓、 啊， 你一揿一揿，你又捕捉到嗰啲镜头，你一嗰、那个构图，你觉得靓咧，你影低佢咧，影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啲图片咧就好够噶啦，咁但系时间奈何真系好有限，同埋你知道我依家仲读紧。读紧书啊，其实都 港大啊嘛， 系啊系啊系，你知啊系啊，所以就 港大系咪仲系嗰啲咩中文系定咩系啊？ 咪转咗啦，唔系读中文系，咁前读啦，嘥时间 系嘛？唔系，即系唔紧要，我问下啫。 系，所以咧，真系好多谢你，真系。喂，你连神驱几行个网都有睇，真系好感激你呢样，真系多谢你啊！ 我唔系我好短时间啫，唔系你今你我就话俾你听，我第二次睇你去回事，我点睇你知有几短啊？ 吓、啊，唔系你即系都听咗我哋半年咧，都知道我哋嗰啲嘅咁多嘢咧，真系好多谢你噶吓。 咁啊，由头听一次咯，喺你嘅 Facebook 嗰度。 哦，由头听一次，多谢多谢，真系。 咁但系唔够啊嘛，所以先打嚟问你嘅边度听到啊嘛。同埋我另外我想问啊， 系点啊？ 少少啫，少少啫。我听你 Facebook 嗰度咧，咁你咪都有少少前面嗰啲摆翻上网睇嘅听嘅。 边啲啊？ 但系最近咧，最近啊，我见你咧就将每一集咧 cut 翻两三四段咁摆上网啦。 哦，唔系因为 Facebook 咧， 我想睇下点解啫。 唔系 Facebook 咧就有全集咧摆晒喺度嘅 ，YouTube 咧嗰度有方便嗰啲人去睇啊。因为如果我成集掟上去咧、啊，我发现冇乜人睇嘅，系会。 唔系啊，我有睇啊，我就系我之前睇嗰啲全部都系一集过噶嘛，而家要分翻 A、B、C、D 咁样四集过。 因为依家咧，我咁样，我发现咁样摆上去咧，系会有接触到多啲嘅新嘅，因为咧佢其实咧嗰、那个 portal 咧后边系睇到咧有几多嘅 unique 嘅所谓嘅 viewers 啊，即系嗰啲系因为你知啊，如果佢系 duplicate 咧。咁你如果计 count 嗰个view 数咧，佢都会照 count 俾你嘅。但系佢后台咧，其实有一个 unique 嘅嗰、那个观众噶。咁我发现咧，如果我咁样嘅剪辑之后咧，那个 unique 嗰个人系多咗嘅，即系接触嘅人系多咗嘅，系。 哦， 系有呢个分别嘅，系啊。 喂，但系我想问，点解冇咗嗰啲电话节目咁嘅？好似即系除咗你闹人之外，后面有啲冇晒嘅。唔系，系咯，嗰次听就系闹完之后，啲电话接电话啲冇咗嘅，好似。 好冇，今集咪 miss 咗，摆翻上去，唔系 miss 咗，系因为我冇摆，我会今集摆翻上去。听完你意见。 唔系咁，你今日摆翻上去，咁之前嗰啲咧，之前唔摆啊？ 之前嗰啲系去翻 Facebook 嗰度啲后。 去翻 Facebook 又有，哇！好乱啊，好乱啊！ 嗱，嗰啲因为过 点样去翻 Facebook 又有 嗰啲过咗期啊，所以由今集开始啊，嗰啲如果电话嘅就我哋摆翻上去啊， 照摆系嘛？ 啊，照摆啦，系啊， 系咯，因为好似听到一半又完咗又 明白， 唔系好好 啊，明白明白，听到你嘅心声啊 ，Oscar。 系嘛，系嘛，咁即系我打嚟质询嗰啲，你知道啊嘛，你明咯？ 咩质询啊？ 质询你嗰啲演唱会啊，嗰啲烧书啊，嗰啲诸如此类嗰啲，即系做唔做啊？即系唔做你就好似杨岳桥嗰啲道歉先啦，系嘛？ 哦，唔系嗰啲，我哋会系如果决定咗系话要取消嗰个嘅安排咧，都会同益友咧会。即系详细交代翻嘅吓， 系嘛？我就以为我唔知道，我真系唔好介意，即系我咪好 miss 咗啊嘛。所以我先嚟问可唔可以即系 update 翻，同埋睇有冇得睇翻以前嗰啲咁样。 系会嘅，会有嘅，会有嘅，系啊。 吓唔系，我知道你忙嘅，得闲再搞。 系啊，喂，多谢你真系，哇！呢、這个 Oscar 真系好有心啊，真系吓、啊，多谢。 唔系我又。即系唔系闹，真系闹其他嗰啲咩白文啊嗰啲咁啊！我想即系纯粹听你支持你嘅。 多谢，真系嗱，因为好感激啊！因为呢啲真系有心听我哋嗰个节目先会知噶嘛吓。 系变咗我个礼拜系啊，都要听你先高兴啊！ 我以为听我先瞓得着，好大镬。 唔系陈 生 伟嗰啲啊， 陈 生 伟 嗰啲就 话 咩啊？ 系嘛？啊，话咩知真系啊，好嘢呢个 Oscar 呢个益友真系好嘢。哇！你记性都好， 你听唔到嗰啲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陈生伟打出嚟嗰啲，我听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哦，哇！嗰啲会剪辑翻上去，哇！嗰啲经典哦，佢话我哋嘅节目好好听啊，你知唔知 道？咁就系话好好听，而我又听唔到，我就好失落。 哦，哇！咁要剪辑翻啦，哇！嗰阵时佢啲热狗主持轮流打电话上嚟，有陈贤康啊，又呢个 Toby 样啊，哇！好多90多人打上嚟。 猛咁赞我哋节目，吓、又话我讲嘢嗰个腔调啊，几咁纯正啊，乜乜乜啦，啊后屘俾佢打咗做邪派啊，屌真系， 系咪？系咪？咪就系所以你喺度讲话佢以前点，咁结果我就听唔到，结果我就唔知点咁咯。 系啊，因为系冇办法，我哋啲业余咧就系、是、即系会系咁漏气啊，因为呢啲即系唔系渔业啊，业余系啊，业 余唔系嘅，唔系起码诶。即系我都唔听啲收音机嗰啲节目啦，起码都听你呢个网台节目啦。 多谢多谢多谢啊！ 系嘛，即系你闹嗰啲咩港台、新台、诸如此类嗰啲，嗰啲闹嚟其实都冇用啦。吓、 啊，因为你唔听系嘛，嗰啲系。 唔系嗰啲有必要听咩？冇有咩必要？冇必要啊！ 多谢多谢，系啊系啊，呢、這个 系嘛，即系起码起码每个礼拜六可以喺度等等你都，都开心啊！ 多谢多谢，喂，咁你依家多 数唔到你就唔开心，你明唔明啊？ 吓、啊，即系点啊？见唔到就唔开心？ 系啊系啊，所以你嗰前、哦、前一两个月啊，两三个月啊前咪休台啊，少咗两三个月啊， 嗰阵时系 礼拜 退网退网退咗一段时间，系啊退网。 唔系唔好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唔好搞咁多嘢，照开。 系啊，唔系同埋今日嗰个咪租租屋啦嘛，我头先嚟都系。 系啊，租租屋啊，呢个系啊系啊。 嗰、那个、那个今日点解陈兴广唔喺度嘅？我其实打咗一两次电话嚟噶，我想问下陈兴广倾下偈，不过佢今日唔喺度。 哦，你主要想揾陈兴广？ 唔系，我主要想揾你，因为我要紧急不顺啊嘛。 哦，多谢多谢。 好难啊嘛，你又排唔到期俾我。 咁啊，你想问下陈兴广啲咩？我哋转达俾你听啊。 哦，我。我想叫佢唔好再支持你曼联啫，就系、是、咁简单。系啊，嗰啲即系个人私人恩怨啊嘛，由佢啊。不过今日佢唔喺度，但系其实我有另一样想问阿苏苏乌嘅， 系 咩啊？苏苏乌未瞓啊嘛，系咪？唔系， 系喺度喺度喺度，喺度 喺度。我有留意嗰、那个六公子嘅。系咪少出咗噶？其实我想知系咪少咗噶？系咪忙咗少少咧？即系系咪好似阿神区有少少忙，所以少咗？ 系喎，喂，好耐冇出版咯。 系啊，好耐冇出过。 啊，系啊，我得个知字啫。系咪退网定系还是已经系冇噶啦？唔使啦，即系或者有第二啲题材嗰啲啊？ 有好多题材嘅，不过唔系老疯子啫。 哦。唔系，如果有嘅系喺其他地方发布啊，定还是都系仲喺老公子嗰个 Facebook 啊，或者嗰啲 可能系发布嘅，我系个人 Facebook 嗰度嘅。 我哋个人唔系，我睇唔到嘅都。唔系你个人 Facebook， 我当然好多嘢啊。咁唔系，我真系意思系老公子系咪完咗啊？未嘅， 暂时一段时间冇出过啦。 我一段时间冇出过，啊，唔系我都明嘅，因为我见阿神驹最近都闹少咗热狗嗰班人嘅。 系唔好意思啊，嗰个系，因为佢哋依家暂时未有新闻价值，我哋迟啲区议会选举会多啲会监督噶呢样嘢系。 哦，因为佢要参选啊嘛，所以 系啦， 就会做多啲嘢俾你去监察啊嘛。 系啦系啦，因为依家佢哋好多人都退出咗啊，直头系消失咗啊。 退消失， 即系例如呢个郑锦满就已经冇，直头连个 Facebook 都冇更新到啦，已经系根本想监察佢都无从入手，都唔知去咗边。 哦，我又听你質疑佢可能去咗溝女啊嘛，係嘛？ 唔係佢去咗溝乜都冇所謂，但係佢冇理由就丟低嗰個社區唔理噶嘛。 哦，咁真係唔知喎，要靠你去偵查先知喎 啫。係啦，呢個我哋嘗試去再去立法會嗰度查下，到底佢仲有冇做到呢、這、一個即係。受薪嘅立法會嘅議員助理啊，我哋查一查啊啲。 唔係，但係佢得個咩啊？9,001。 佢卖佢有12,000嘅， 咁多 1,400实出游，因为扣翻强积金6嚿水， 咁俾多咗， 俾多咗啊， 所以比较多，比较多咗少少。唔系，同埋我想问你系咪话你唔会参选啊？陈介我sorry， 唔参选啦，参选都我都俾人 DQ 啦，点参选啊？一阵喂，3年8個月先 DQ 你啊，真系屙卵啊！到时 唔系，但系你话你唔系半空派噶嘛，佢唔会 DQ 你嘅。 咁样唔系，因为我已经俾阿钟汉林剔除咗啊嘛，你冇听节目咩嗰次？ 我有啊，佢系嗰个咩普通派嗰个咩核证嗰个定咩证明啊定咩啊？ 系啊，佢话我唔系啊嘛，咁啊， 咁你唔系咪得咯？佢政府净系 DQ 普通派啫嘛，系咪啊？ 都唔好啦，吓呢啲咁样嘅嘢系咪啊？ 唔系我讲多少少啫，嗱诶，即系都 唔够你讲喎，老友 几分回忆我，少少啫，一分钟都够噶啦。即系我谂成五六年前到啦，我就都成日听黄毓民嘅，咁我都好支持嘅。咁我就唔系一个即系嗰啲叫做即系投票嗰啲人啊，冇登记冇成嘅。咁我就谂住登记去投阿黄毓民一票嘅。咁点知咧？我发现原来我住嗰区咧就唔系黄毓民嗰个选区嚟嘅，即系西九啊。 哦， 就唔系嘅。咁跟住咧，但系咧有一日咧，我就翻屋企，我一出地铁站啦，嗰个系乐富地铁站。 系。 咁我就见到一个叫黄杨达嘅人。 系。 咁我就听郁文嗰阵时候咧，就好支持佢噶嘛，咁样。咁我谂住啊，不如都登记做选民啦，去投票俾阿黄杨达啦，咁样就当支持啊咁嗰啲。咁点不知咧，我就见到啊，离远见到黄杨达咁样，咁啊第一次见到佢真人，佢都唔知喺度拉票定咩啊咁嗰啲，哇，成个茶咁嗰啲啊，咁跟住咧，我再行埋少少，佢就对住我唔知大声咁讲咗几句嘢，嗰啲拉票嗰啲嘢啦咁样，咁我就已经同自己讲，呢个人我就即系无论黄毓民点支持佢，我都未必会投佢一票嘅，真系会。结果到今日为止咧，我都唔系一个选民嚟嘅。即系冇介意，我都冇一个投票嘅权力。 O K， 咁但系我想讲咧，就系话如果有啲人咧，如果我有个冲动想再想投票嘅话咧，第一个人咧都系黄毓民啦吓，如果佢肯再出嚟参选嘅话，我系一定会出嚟登记做选民而投佢一票嘅。 嗯， 咁但系咧，最近咧，我發現咗咧，如果咧，阿仇思達啦、陳居里咧肯出嚟參選嘅話咧，我係都會出嚟咧去登記做選民，同你啊投你一票嘅。不過咧，我諗咧，我都可以慳翻啖氣嘅。 多謝多謝多謝，系不過咧呢、這個咧就係 DQ DQ DQ， 係 嘛？我哋唔試過點知咧？ 係咪點都唔試過點知啊？我真係登記咩？唔通要俾錢嘅？你知唔知啊？真係啊！ 你登記咩啦？咩區議會啊？试下先咯， 咁即系俾3000蚊去试下会唔会俾人 DQ 啊？ 系啦， 咁 样 咯，因为佢咧，佢见你输紧咧，你去试啊嘛，佢会见你玩嘢，咪俾你去选咯。姚松炎都系咁， 俾你去选咪入咗闸咪得咯。 唉，唔好搞我啦，呢啲你搵嗰啲，喂，大把人想去选啊，几多人人意事，人人志士想去选 啊？即系冇啊，冇，你都我谂谂啊，你都系唔好参选，真系冇，即系 冇啊，系啊。 个台紧要啲系嘛？即系我啲你知啦，系咪先？大律师咁又点啊？斗98,500 啊？ 跟住又唔出席，咁我惊你就参咗选之后又废咗个台咁啊！唔好唔好。 哦，唔系我参咗选之后入马场啊，所以唔去啊，所以吓长毛话我日入马场啊嘛。 长毛话入马场，但系我未见过你入马场喎。 我唔入噶，我成日喺屋企睇。 吓，唔系，系我得闲冇啲嘢咯，嘛投注站有投注就算啦，系咪啊？ 吓，唔使噶，依家有网路嗰个互动投注噶嘛。 但系好似有啲益友成日见到你落投注站噶喎。 系乜边个啊？你见过我啊？ 早唔系，我听你节目啲有讲啫。 哦，去投注站就系多数系 收钱， 因为如果喺澳门翻嚟咧，你入钱咧入落去嗰、那个嗰、那个食钱机嗰个咧。如果比較麻煩咧，通常咧就可以去你知順德對面咪嗰個叫做西港城啊，有個投注站啊，你可以去嗰入錢咯。如果未閂門就 咁早翻嚟嘅咩？嗰個未閂嘅咩？ 唔係咁嗰個，如果你早啲嘅話咧，佢未閂門，佢11:30閂嘅，通常係如果有賽事 係咩？ 係啊， 真係唔知喎。 夜晚11:30閂嘅，如果係入錢就可以去嗰度入咯，方便啲啊，因為你唔需要驚住。因為我試過入食錢機咧，成扎錢冇曬啊！要等好多日先攞翻嘅吓， 系咁系咯， 系喂， 今日跑下咩？今日跑下咪 吓？ 今日冇跑下啊？听日有啊嘛？ 跑完啦，今日 我今日跑完啊， 今日跑完噶啦，系啊， 即系冇意思，我唔系马迷，不过我成日听你讲马咧就好好听啊， 系， 所以无论我唔买马都，我都觉得好正。 因为咁咧，因为我讲咧，肉紧嗰啲咧，系因为我自己真金白银有投注落去啊嘛，俾阿潘顿炒我咗嘛，有一次系 真金白银投注落去，你有冇得闲无事应该摆上 Facebook 话俾你听，你买咗冇倒啲油咧？ 哦，都可以，我哋迟啲有啲，如果我真金白银投注咗，喂，比如话上次咁啊，你潘顿骑啊坐行嗰只同另一只，喂， 由龙变虫嘅，有一只嗌都唔使嗌，我都有份买噶。嗱，我两只，嗱，我嗨嘢嗰只又有份买，我中嗰只又有份买，中嗰只系嗌都唔使嗌，佢系马有人有，夹硬喺个窄位嗰度咧冲出嚟，嗱，嗰啲咧就要赞佢嘅。嗱，于是其事，喂，嗰只马有个人冇，骑得好衰嘅，专登喺人哋个马骝友嗰度跟住人哋咧唔出头咧，嗰啲系要闹佢嘅，要飞其飞嘅。啊啱噶呢个 Oscar 呢一样嘢系。 系啊，所以你就系有时俾 tips 唔紧要啊，热都唔紧要，你中意俾热噶嘛，系嘛，热就 系 好噶。咁但系你热完之后，你话你买咗嘛，都热铺上网，话俾人听，喂，我冇道理你啊，我自己都有份买，衰咗就衰咗啦。 好惨啊！今日 Oscar， 今日阿莫雷拉得一只迟要封咋，同阿蔡若翰好惨啊！ 系， 唉，好惨，好惨， 都衰咗。 唔系嗰只兜翻，如果唔系就惨啊！真系都有18蚊，因为咧。嗰只咁嘅的爱自保，哇，好惨啊！嗰场真系，好彩就临尾嗰只兜翻啊，咁啊真系好啲，即系所以咧，赛神仙同阿雷神咧，真系神嚟嘅啊，好嘢啊呢、這个啊， 帮到你系嘛 啊，都帮到啲啦吓，如果佢两只中晒，就帮到好多咯。 喂，讲埋先，咪先少少嘢，啲神仙只有一， 有啊， 两次 系 有啦，有嗰啲咩益友俾咗10蚊你啊嘛，你话拎去打？做善事俾马会啊嘛，系咪啊？ 我俾咗好多啦，已经都唔知咩嘅手马会。 喂，我又唔系，我真系唔系好知，乜嘢可以喺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俾货金噶嘛？ 嗰个咧叫做原来咧，我收尾查过咧，有一个叫超级留言嘅功能嘅，嗰个咧就系、是、因为我成日一开嗰阵时，我唔记得删嘅，所以要你一提我删翻佢一阵去。我要揾翻出嚟， 未单噶，仲未单噶， 未噶，到依家未晒，你唔好货金啊吓，所以唔好俾钱啊。 唔系，我知你唔收货金嘅，咁但系我知你收咗唔知10蚊定20蚊噶嘛。 十蚊嘅喺嗰个，10蚊定20蚊啊，系啊，好似10蚊。 吓，跟住你就话攞去做善事啊嘛，俾合格俾包嘅啊嘛，系嘛？ 都做咗好多啊，我 keep 住做啊，每个礼拜做两次。 唔系你自己每个礼拜做两次啫，咁个益友嗰啲去咗边啊？ 我嗰20蚊我哋捐翻出去嘅，会系啊。 我冇記錄嘅， 出嚟嚇， 即係唔似劉小麗嗰啲冇記錄嘅。 嚇，有啲啦，真係益友真係好嘢啊！真係啊，揾劉小麗做反呢、這個反教材、反面教材，好嘢啊！要貼翻呢一個證據出嚟啱嗱，即係咧呢啲咧益友咧有聽到我哋嗰個嘅精神啊，呢、這個係嚇、啊、好嘢呢、啊這個。 唔係支持下啫，同埋問一問嘢係咪？ 多謝多謝，好嘢。 系嘛？嗰个真系捐，有捐咗10蚊，又话捐翻出嚟，但系影都唔见咁样，唔系冇10蚊好少嘢嘅，但系真系冇乜所谓嘅。我就 嗰个原则啱噶，捐翻嗰个10蚊出嚟啱噶，多谢你提醒啊 ，Oscar。 系嘛？ 系啊系啊。 多谢晒。冇乜嘢啊，得个支持，全部都系想我想知嘅先问嘅。 O、okay, K， 喂，多谢晒你电话 ，Oscar， 好唔好啊？ 唔系，或者下次等阿陈兄玩到，我就再打 俾 佢啦。阿周会都唔理我，系咪先？ 好啊，好啊。 唔系，你都唔话铺底几时有再画嗰啲，同埋都咩老夫子嗰啲，你都唔讲，系咪先？ 暂呢啲嘢睇灵感嘅， 冇灵感啊？唔系啊，边个冇好多灵感噶？唔系咩？冇噶。 研究嗰方面冇提供灵感俾我啊嘛，俾你咁静。 所以就完咗，唔系啊，咁 迟啲啊，迟啲可能会出翻嚟嘅， 系嘛？唔系，系咯，等我做紧到成日揿下咁睇下，新发现咁样，咪笑下都好啊嘛。 系 睇到个无依依咁样咩明谢你咁有咩意思啫？明谢你咩又唔讲，不如你话俾我听明谢你啲咩啊？ 我都唔知道， 明谢你 嗰段嘢无明谢你，咁我睇完成段片我都睇唔到。明谢你啲乜嘢？你又唔知你边辑明谢到你喎？又话 嗰 个 都唔知，系啊，我 明谢翻嗰个都嚟讲话。 系喂阿 Oscar， 我哋差唔多够钟啦，多谢你电话先啊。 喂，好啦，唔阻你哋啦。 多谢你电话， 再见啦，好啊。 好，下次再讲。 thank you， 拜拜，拜 拜。 哇！呢、這個益友真係非常之嗱，做到咧嗰種嘅監督嘅作用啊，真係非常之好，亦都係咧有咧學習我哋嗰個嘅精神啊。因為我哋追劉小麗數咧，佢用翻呢一個嘅例子咧，去話翻俾我哋聽，要攞翻個10蚊嘅證據出嚟，我哋係會嘅。啊，呢、這、一個真係多謝佢，真係好好啊！ 超級忠實益友 係啦，佢又記得曬我哋嗰啲嘅即係 因为费事变咗就系、是。只系配音啦，入咗逝去的诺言啦，大佬配好似大奸咁样啊，你知唔知啊？大奸话我唔要啊，咁样系俾人整咗逝去的诺言啊，系知唔知啊？多谢佢，多谢佢，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鼓舞嘅作用噶，都系吓，即系都监察得很好好嘅吓。好啊，咁我哋咧就系、是、得个支持已经可以监督系啊，即系都好多谢佢噶系，系啦。咁你就见到呢呢一、這个嘩好多益友喎、啊、留言喎 ,YouTube 都有原来吓咁、啊、多谢多谢多谢真係。咁啊呢一、這个赛马嗰方面呢就係、是、我哋迟啲睇咩啦，我通常上次我都有讲㗎，因为上次我真係好嬲嘛，有一次你唔记得我咪专登开一个直播出嚟闹个潘顿嘅。 係。 因为嗰个系事实上呢系好离谱嘛，咁嗰、啊、晚我都顶唔顺嘛，咁所以我就系闹佢嘅系会。啊通常咁你赢钱嗰晚就唔使闹噶嘛，吓、啊、就系、是、咁样嘅吓、啊。多谢佢，因为好好犀利啊，佢记得晒我哋好多嘅嘢吓。咁、啊、我哋嗱，仲有咧时间有两分零钟咧，咁我哋就系、是，因为我哋要迁就翻 Facebook 嗰个四个钟头嘅时限啊，咁我哋会唱翻晚安歌嘅吓、啊。但系咧，我发现一样嘢就是、YouTube 系冇时限嘅喎，吓、啊、YouTube 啊。 嗯、 做好耐得嘅，呢、這个就是陈兴王嘅大捻镬。但 Facebook 咧就限四个钟嘅，会 sharp cut 嘅。嗱，我哋而家唱咗晚安歌先，我哋未结束啊，因为惊住 sharp cut 咗啊。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嗱、啊，即系唱咗先未完嘅吓。嗱、啊，咁我哋咧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咧咩嘢咧？就系头先佢都问得很好好嘅，就喺 YouTube 嗰度咧，我哋发现最近嗰一个月到啦，我哋发现喺 Facebook 嗰个嘅 rating 咧系跌咗嘅，但系咧原来喺 YouTube 嗰边咧系升咗嘅。咁呢个现象我唔知系好定系唔好啦，但系就系我发现咧，如果喺嗰个 YouTube 嗰边咧，第一。佢嗰个稳定性系强好多嘅，原来系，即系嗰个收听嗰个稳定性，尤其用手 机，唔会成日断咧， 唔会成日断系啦。第二个咧系咩咧？就系佢嗰个嘅接触到嗰个嘅覆盖面啊，系同 Facebook 好唔同嘅，即系嗰啲嘅益友啊，吓系好唔同嘅。尤其是嘅，因为咧嗱，主要喺 Facebook， 如果你听得我嗰个嘅直播啊，嗰啲益友啊。都是已经是即系有已经系 固定嘅， 系啊，已经系 at 咗我啦，或者系 follow 咗我噶嘛。而系喺嗰个 YouTube 嗰度咧，佢系咩人都有嘅。咁所以咧，嗰、那个系一个非常之唔同嘅一个平台嚟噶。咁我咧有好有唔好啦，因为 Facebook 咧、那个互动性系强好多噶，嗰、那个留言方面，尤其是同埋嗰个赞好啊嗰方面。而系你嗰个嘅 YouTube 又第一冇得赞好嘅，佢有嘅，不过嗰个赞好系。好唔互动嘅，好唔 user friendly 嘅，同埋佢嗰个嘅留言啊，系好唔方便嘅吓。Facebook 嗰度咧系嗰个互动性系强好多嘅，因为佢 Facebook 真系一个社交平台嘛。咁 YouTube 唔系社交平台嚟噶嘛，佢影片短片嘅平台嚟噶嘛，所以就系、是。